欢迎大家收听 Sci-Fi 全面睇，我是 Tasco， 我是马仔。 Hello， 我是港产不打。 喂，是啦，咁啊一阵呢我哋应该会搵埋新年嘅，咁而家唔未夠线我哋讲住先。咁啊讲住戏先啦，我哋好唔好，因为今个礼拜呢其实就都系冇咩科幻㗎，因为个个都系等緊星战㗎啦。咁今个礼拜呢主要都系有套叫做咩鬼魔童咁嘅嘢嘅，咁到底系鬼戏定科幻片呢，咁啊都系嘅两样都。咁呢个一阵等下不打同大家讲下啦，咁样咁但系好唔好睇呢就另一件事，系啦，即系题材当然系有趣嘅，讲真就系。咁啊除咗呢个之外就其实仲有好几套呢，就反而系点讲呢，佢唔系嗰啲电视剧嚟，系又系嗰啲 Let's Flag 嗰啲嘢嚟嘅。咁有一套呢甚至乎係 Lazarus 嘅電影嚟嘅，咁呢套呢啱啱就食返個鬼魔童呢，其實都係用科學去解釋鬼係咩嚟，咁但係呢套反而呢套電視呢套呢就唔係，因為 Lazarus 呢套呢就做得好好多，因為佢打仗嘅、即係成打嘅對付呢嗰啲鬼咁嘅，咁到底咩嚟嘅呢，咁佢竟然係有一解喎，唔係鬼嚟喎，其實係科學嚟喎，咁咪講到呢個做得好 幾個 嘅，大家講下呢、這、一個叫做Spectral 啊，幽冥咁嘅譯作，其實而家都有嘅，各大網站都揾嚟睇。咁啊，當然仲有兩套電視劇，睇下有冇時間同大家講咧，即係唔係好似都係 Netflix 嘅喎，係咪？係都叫 3% 咁嘅，都係 Netflix， 不過仲要唔係美國，好似巴西。咁另一套叫做 Incorporate， 咁啊呢套好似係電視嘅，係咪？呢個好似電視。OK， 好，咁一陣先陸續講下，如果有時間先講嗰兩套啊。好，咁當然星戰係咪一陣點都要講少少㗎啦，冇下個禮拜做啊，係咪？ 嗯，冇錯冇錯。 好啦，咁我哋數下個榜先啦。 係，個榜第一仲係《怪獸與他們的產地》。 係。 嘩，真係夠硬喎呢個。 都有200多場嘅。 冇喎。 係。係。第二位。 係《鋼鋸嶺》啊。 系， 都系两两套， 系啊，咁啊都 OK 喎，啲人睇完话其实其实拍得唔错喎，呢套系咯，嗱攞嚟睇件事啦，即系以戏论戏 OK 吓，系 系阿米鲁吉逊，我讲佢做导演，如果佢拍啲题材啱都 OK 嘅，喺度 系啊系啊，冇错噶，即系其实而家佢系做导演好过做演出，因为啲人好似而家唔中意睇佢演啊，系 哦，之前讲嗰啲嘢得罪咗人啊嘛， 啊系啊，即系同阿成龙一样嘅。好，第三位，嘩，呢、這個仲犀利。 係你的名字呀，真係。 係你的名字仲喺度。係呀。 咁我票房好好啦，起碼過2800萬啦，冇錯，如果香港嚟嘅。 嗱而家呢就引到好多嗰啲呢，即係平時唔睇動畫嘅人，但係好可惜呢，佢哋唔係因為聽到話到係好睇嘅。但見到好多嗰啲即係話佢軍國主義呀，即係嗰啲奇奇怪怪咁嗰啲新聞呀，咁所以佢唔理嘅，見到上到時事新聞呢，喂咁要睇下啦，咁睇完呢佢並不會增加咗即係睇動畫嘅意欲呀，第時即係佢只不過係純粹因為有新聞咁佢咪去睇下囉，咁睇完其實佢都話其實唔好睇得明佢做乜嘅，咁即係我自己接觸嗰啲就係咁，咁所以我都唔知咁樣，其實咁都唔算係好事，因為佢冇佢唔會即係下次有第二啲動畫會睇嘅，即係變咗純粹因為有個咁嘅風頭。咁啊，第四位，哇，嘿， 星夢動物園啊， 優先場嚟嘅，喂，不過我睇咗喎，反而，因為佢有個優先場，就揾我哋啲行家睇啊，會唔會睇咗我都幾滾喎，不過我睇嗰個咧就未係粵語版，佢就叫英語版嘅優先，咁就係，因為入面佢其實好多唱歌嘅，咁我就鬼就即係真係英語，我覺得都即係好睇嘅。過癮嘅，咁同埋你會覺得似好似去咗現場嘅，咁啊 3D 啦，咁啊係啦， 好個比賽咁噶嘛，好似係嘛，類似啊， 冇錯，直頭 American Talent 咁啊，你講係啦，冇錯， 係 啦，但係就全部轉曬動物咯，咁佢最正就佢配合翻即係現實嘅歌手嗰啲唱腔咧，佢就比喻做動物咯，咁啊譬如牛啊，有啲馬騮啊，猩猩咁啊幾過癮，好嘅揀鬼嘅， 咁現實嗰啲即係你意思咩 ？See All Star。 咁啊，超沙有鬼魔童啦，吓即刻先讲啦。咁但系佢有啲譬如 rap 嗰啲咧，佢话搵只猩猩 rap 咁样，嗰啲嘴型又扮翻，咁啊我系抵死嘅。咁另外佢都有串少女时代嘅，即系出有只松鼠咁啊，总之跳啲舞好齐整嘅。咁啊喺度讲韩文嘅，即系唔系讲英文嘅，得佢哋。咁啊喺度摆明系少女时代嘅。 系啦系啦，咁喺度佢哋穿下衣啊，喺度扮萌咁样，咁但系就唔好睇，即系啲人就柴台咁样嘅咁。 你觉得系虫虫虫虫仔嚟噶？ 佢松鼠仔，细细粒松鼠，但系有唔知六只定七只女仔咁样，就着啲唔同颜色衫咁样咯。 嗯， 系咁啊，跳舞好齐咁样咯。 O K， 哦。咁 几个嘅，几个嘅咁样，系啊，不过优先噶，所以下个礼拜再讲。 哦，百几场原来都系优先嘅，哦 ，OK。 优先嘅咋，未上噶，系啊，未上。 好，第五位 系《妖夜寻狼》啊，《世纪血战》 都有第五位嘅，系啦，始终系大。 仲喺度，仲喺度。 啊，第六位《今个圣诞冇银用》。 冇银用啊！ 呢个冇银用啊！呢个就喂都话可以喎，我觉得通通狂狂啊！烂烂笑笑咁啦，轻轻松松咯。 你睇咗呢套？ 冇错冇错。 嗯嗯嗯， 睇咗，冇错。即刻讲下。 哦 ，OK， 好。第七位终于到呢个 系鬼魔童啦。 冇错，鬼魔童系啊，入边有 C All Star 声演啊。嗱，讲笑啊，即系提过 C All Star。 点解会咁嘅？ 系啊，佢因为佢有啲即地咁啦，我都唔记得啦。 搞笑位啊，呢套嘢。 你话鬼魔童又魔幻幻大魔又唔算话搞笑嘅，不过就 一阵讲啊，呢个一定会讲嘅呢套系，一阵讲呢套 系啊系啊，即刻讲即刻讲，即刻正式 第八位 系 X Japan 的生与死， 呢套唔系戏嚟 啊，哇 documentary 呢套正啊，我喺上面滑飞都挂唔到啊，一出就爆晒。 正式上嘅啫，佢系正式上定 正式上呢个礼拜正式上，但系佢就都陆续加紧嘅，即系枕住都有加长嘅。开头啊真系得一两间戏院，咁而家好似枕住都有，但系咧一出就爆，一出就爆，礼拜四一出，下个礼拜又爆，掹到飞，一个位都冇。啲人又話好感動嘅，即係就算唔係 H Japan 嚟咧，睇你當佢一個樂隊嘅誕生與衰落，再復活咁樣啦。咁個過程都好感動嘅。 Okay. 好，係 咁下睇嗰啲就想講邊個啊？十三位有蠟筆小新。 未數完第九位啊？ 第九位咪深夜食堂二啊？ 深夜食堂二。 哦，深夜食堂，冇錯。 哇！第十 呢套我後屘都睇咗，即刻可以講下。 第十位先犀利啊，大佬，竟然係阿 Benedict， 係喎，繼續 喺度。 唔係 啊， 繼續喺度。 唔係啊，唔係嗰個成語博士啊， 係王子復仇記啊。 王子復仇記， 啊，竟然係嗰個啊，大佬，先跟住先到奇異博士。 係啊，十一又係佢。 係啊係啊。 嗱，當然呢個你啊朝頭早嘅啫，呢個純粹星期日最一陣會喐嘅 ，OK。好，有冇啲係新上但喺下邊嘅？ 唔係蠟筆小新。劇場版是不是新上的？ 不是啩，新的咩？做咗 啦。有啲上個禮拜已經做咗。 係啊，上個禮拜做咗。 嗱，有套嘅，有一套嘅，第十八位真係做啊！ 係 少年離賽啊，真係做。 係。哦，真係做。 十四場， 我明白。 係啦，係啦，即係十四場，真係唔知啊，仲有冇人睇？去到呢一刻，係啊。 明白。 遲咯，八個月啦。 係啊。 哇！真係。 佢當 食翻啦。 佢當食翻兩啖啦，我諗。 冇錯。其實都仲有嘅，譬如第十位我唔記得第幾位，有套咩《我的麻煩大佬》啊，韓國片嚟嘅，我反而睇咗喎，因為咁啱時間夾到，係咯、 哦， 遊道片嚟嘅，咁即係青春遊道， 哦、 兩兄弟情咁樣，係啦。咁另外仲有套新嘅叫《漫長的藉口》，咁、 哦、 就日本片，啊、又好似話係有個人交通意外咁死咗老婆。咁又遇上一個同病相連嘅人，咁大家兩個馬路咧，咁有啲幽默咁樣交織出一個即係點樣再振作，人生再次振作嘅故事咁咯，係 啊， 我未睇啊，依日真係得，係啊，唔係嘅，佢唔係嘻嘻嘅，係啊，即係唔係嘻嘻嘅，係啊係啊，即係大家互相鼓勵人生噶嘛， 咪好驚呢啲， 跟另外仲係啊，日本啊依啲啊驚啲，咁另外仲有套啊《決命十三分鐘》，希特拉情人。 嗯、 真系嘻嘻啊！呢、這个 哇唔系 就话想当年希特拉俾人炸噶嘛， 啊、 就话争个十三分钟佢就走先啦，咁啊就炸唔到嘛，其余啲人死晒佢老二嘛，咁原来炸佢嗰个咧，佢话系希特拉当年嘅情人嚟， 唔系啊， 男人嚟啊，系啊，男人嚟噶， 咁样 系啊，套戏咁讲啊，得啦，咁叫决命十三分钟吓、啊，有兴趣可以睇睇呢啲叫做。即係都假空事實啊！我唔知係嘛咁講啊，即係你當黑材料咁樣啦嚇，陰謀論嘅嘢咁樣就係咁。咁啊冇啊，係依啲新嘢啫。 唔 係 仲有一套《耶路撒冷的女兒》啊，犀利啊！呢個係啊 ，Letter Appointment 自己演又自己做埋導演，不過就 唔知咪可能只係優先得幾場嘅啫。 有啲有啲咁唔知啊，啲都啲咁宗教嗰啲嘢，真係係嘛？佢場數都唔多。 佢唔係講宗教，佢講以色列獨立嘅。 好好奇 啊！睇下先啊，係咪優先啊？咁唔係喎，十月八號公演噶啦喎，係啊。 都會公演，都可能真係咪大片咧？大片就嚟上咧，好多呢啲小型 拍賣， 即曬喺邊個禮拜上？ 佢呢啲係文藝嘢嚟啫，講真 ，Letter Poyman 同埋呢度好似好老個樣變咗，係啊。 哦，冇錯。 係已經老個樣少少，係啊。 哦，唔係，係老咗啦個樣已經。 係啊，之前你都仲覺得佢係後生，而家你講到咦咁樣。咁啊，可能可賀呢個星戰啊，大家記得佢就係呢個咩嘛 ，Queen Amidala 啦，係咪？咁當年亦都爭啲，因為做完 Queen Amidala 咧，就戲都唔使拍，啲人話：哇，套戲咁差，咪真㗎，咪講笑啫。即係我唔知你觀眾應該套戲差唔差，但係佢哋業界覺得好差，咁咪覺得哇，呢個女仔好似唔識做戲咁樣。咁但係明明喂，佢之前已經證明咗自己㗎啦，係咪？由四個殺咗不得，竟然因為星戰爭啲，以後唔使拍，你知唔知？好慘。佢後屘先再自己再即係再努力咁先嘅，有今日嘅。OK， 咁可能係咯，咁啱啊！今個禮拜做一做佢嘅一度自己導嘅戲，咁但係香港似乎就唔係好受。OK， 好，咁以上啊嘅係香港嘅觀眾以嘅腳痛荷包去投票，咁你以作參考啊，唔需要信曬，你可以有你唔同嘅選擇。好啦，咁跟住嚟我哋開始講戲啊，咁啊唔中意聽故仔、唔中意穿橋嘅朋友熄機。 冇錯， 嗰鬼魔童聲，咁大家想聽呢套嘅，主要係如果科 幻，冇錯， 係 咁啊！鬼魔童就第一就過癮在就原來係呢個蝙蝠俠再戰 Two Face 喎，係嘛？咁啊啲人啊，原來嗰個魔童個小朋友咧，就以前飾演蝙蝠俠小朋友嚟嘅， 即係啊細個版嘅 Bruce Wayne 啊， 冇錯。咁所以原來係再戰一鑊，咁啊喂，宿命係點咧？估你唔到。咁啊劇透啦，咁啊蝙蝠俠再贏 Two Face， 咁即係代表咩呢？係啦，鬼魔童係後屘贏咗啊男主角嘅，得唔得啊？騎不能勝正，呢套戲反轉玩嘅，騎士能勝正的咁樣嚇，咁啊劇穿咗個劇透先啦。咁啊牌面係啦，牌面計就其實條橋就你問我係即係 Inception 啦，咁佢做個玩法呢就懶係科學嘅啫，我強調，因為我同 Tusk 尋日傾都真係唔係好知道究竟我系統係點。總之我見佢就話自己有異能，係啦，佢有異能入夢 ，OK， 入人哋個夢。咁但係入咗夢咪唔代表有嘢搞嘛。咁啊，總之都要有個師傅啊教佢。咁、個師傅咧就來自梵蒂岡嘅，咁啊即係都係有啲宗教嘅法力咁啦。 係 啊，但係教咗佢實際有啲乜嘢，佢又冇交代。總之就佢咧憑住呢招入夢。咁但係入夢咧，佢就要都要有嘢輸送嘅喎，佢又要插啲接嘅喎，即係打接啊，打啲藥嘅。咁打啲藥，我嘅理解就等佢好似易入睡啲，易進入入夢嘅狀態。但係入夢嘅能力唔應該關個同個儀器無關嘅，我嘅理解係啊。咁然後咧就唔知點解個儀器又會冧啲電線，咁佢插啊插住啲血管啦，即係啲接嚟嘅液體嚟嘅，但係又同期又會有啲腦電波，有抽電線喺個龍耳。咁因為你知啊，男主角其實現實咧，佢隻腳係得行到嘅，佢係推輪椅嘅現實。但係當佢喺個 inception 世界，即係入咗人哋嘅夢入面咧，佢就係即健全嘅。咁啊變咗你係人都知佢究竟幾時入夢咩？ 咦，咁呢個咩喎？佢玩埋呢個 avatar 喎，即係呢個啊。 係啊，係啊，即係佢個人加染純加呢個卡馬點咯，係啊。 avatar 咁啊， 阿凡達。 啊，係啊，係啊，阿凡，咁跟住就一串嘢，咁佢又有串電線又吉住咗落啊，咁佢有冇接觸我又唔記得喎，魔童冇接觸你 喎，唔係好強調啊，因為求其有啲嘢楞住啦，總之 係啦，但問題佢有串，佢永遠有條有粗好粗嘅電纜啊，唔知點解， 插咗 一打電線組成咗條電纜，但條電纜咧駁咗個房喎，咁但係駁咗個房咧，我唔見佢，我唔見佢劈煙落個魔童度嘅。即係佢就唔知做乜嘢嗰條嘢，咁所以咧成扎設定我都拗曬頭嘅。即係你話佢科學又唔係，咁佢又話佢其實得佢可以入到夢啫嘛。即係其實就唔係個儀器，係啦。總之求其就叫做建機嘅啲科學儀器，咁啊唔係科幻理論嘅，咁啊科學儀器嘅啫。咁條大橋入到去就即係拍法就係、 入嗰啲即係被鬼上身啦，佢又唔係叫鬼嘅，佢又話係叫當係魔啊，我唔知。佢有個英文名詞嘅，咁啊控制咗嘅嗰啲人類咧，真實嘅意識咧就會喺佢夢境嘅世界，佢就以為自己呢個係現實啦，咁佢就會仍然生活嘅。咁但係咧，佢嘅真喺現實世界嘅人格咧，就俾嗰只魔鬼咧就操縱咗，咁而佢自己就你當好似無間地獄咁，就唔知嘅。系啦，喺个梦境入边，佢一路咁生活。咁佢入咗去咧，就会提醒，咁啊会说服佢。咁佢又话咧，喺个梦嘅世界，只要令到个主人对身边嗰啲魔咧唔信任，咁、那个魔嘅能力就会低噶。咁其中就会露原形嘅，咁啊跟住只眼就会黑色嘅。咁跟住然后哇咁啲魔咧，我唔好信佢啊，咁真灵咁样啦。跟住仲会有啲位，只要你出去，你信自己唔系现实世界。咁你係走得好屈嘅，係啦，即係佢入面成個 悲劇嘅變咗， 但係有直情 係啦， 係 啦，咁信啦 ，exception 多啲嘅， 係啦， 叫佢跳樓啊，即係如果你夠膽跳樓咧，會醒得快，哇，咁你試下。 而家係啊，而家就係、是，咁佢往往就最後梗係會去到有間房嘅，咁啊話會咧問啲問題，等佢打動佢嗰個認知性啊，咁佢又會問佢話喂，究竟中意啲咩顏色？咁啊，等你反思自己中意咩顏色。咁啊，當你話綠色咁樣就會有對綠色嘅門咯。咁入咗去咧，間綠色嘅房，咁啊有個窗嘅。咁啊個窗咧，開咗個窗就話：你信而家你我講嘅嘢真，呢、這個世界係虛幻嘅。你跳落去啦，咁你就可以去到綠色啊。咁但係因為佢嗰名一定要信，係啦，就冇得逼嘅，即係冇得逼，係啦，就係前 chapter。咁啊再啱跳咪咁呢個案例咧，佢喺入邊出現咗一次啫。咁就係、是、你見到片頭有個肥佬咧，咪上咗個天花板咁個肥佬，個肥佬就係叫其中一個賴嘢嘅，即係入咗魔嘅。咁佢應該第14個啊男主角驅魔嘅。OK， 咁佢講佢之後文字交代就話佢之前揾咗15個啦。OK， 咁佢係第15個嘅，第15個。咁啊個肥佬咁肥佢，咁跟住總之佢喺個夢境入邊一跳樓，咁佢嘅現實就話講佢已經有啲超自然力量，咁啊黐咗上天花板啫嘛。咁佢就跌喺天花板跌翻地下。咁跌落地下咧，咁啊呕血啦，咁啊呕啲黑色好似物質嘅嘢出嚟，咁就話呕完出嚟咧，嗰啲黑色物質就化煙嘅，咁即係長征嗰只妖魔咧就死咗， 走咗， 咁啊個肥佬就冇事，係應該死咗，因為咧冇得走啊，佢走佢就話咧喺嗰剎那掂到宿主，咁佢就話唔係人人都宿得嘅，咁啊一定要係啲咧心理有缺陷或者你有曾經好哀傷啊，有啲心理創傷嘅人先可以上身嘅。咁佢就话，当你如果自己个主人就嚟死，嗰刹那掂唔到呢个宿主咧，嗰只魔就会消失。 即系话佢如果冇嘢代替，冇嘢喺度上，佢会 冇错系啦。所以个肥佬一跌咗落嚟，咁有人想即系有啲助手就冲埋去啦。男主角就冇掂佢咁样，咁佢喺入边，咁呕完啲嘢出嚟，咁啊化一阵烟啦。咁个肥佬就醒翻，咁啊成身污糟晒啦。咁发生咩事啊？咁样咁个肥佬冇事嘅，咁啊救赎咗啊个肥佬系冇事嘅。咁啊95之后咁点咧？咁啊搞下套戏就话咁啊魔童出现啦。咁啊魔童咧其实头梳就已经有啦。投宿就會交代個魔童行街見到個老叔嘅，咁個老叔嘅其實已經瀨咗嘢啦，已經入咗魔。咁個老叔嘅覺得啊小朋友嘅眼神咧鄙視自己，於是個老叔嘅咧夜晚擒入佢間屋，想即係佢又唔係未必要殺嘅，即係佢都係擒入間屋失控想攣住個小朋友，即係你當係咁啊，大概係咁。咁但係攣嗰下咧，其實夾咁樣睇到佢隻眼就其實嗰個老叔嘅係有入咗魔。咁跟住幫佢捏捏下咧，跟住只魔走到個魔童度，跟住咧0.3秒，個魔童反轉咗，嗰個高龍叔姐一手成條頸扭甩咗，係嘛？即係360度貓頭鷹咁樣扭死咗個老叔姐。 條屍啊，有冇講？冇講。 咁又冇交代，咁同埋咁樣咧，其實佢都要坐監喎，靚仔，你冇你都兒童法庭啦，係咪先？咁但係呢件事 點解老叔者上身嗰度冇咁大威力，個僆仔上身咁勁嘅？ 係啦，嗱咁呢樣又咁講，肥佬嘅體現咧，我又唔覺上咗身嘅人咧有特殊能力嘅。咁但係咧，當你要搞佢的話咧，咁你見肥佬嘅個案例就係咧，肥佬咬咩喺個夢境入邊嗰個人就同嗰個男主角喺度打咧，咁個男主角喺個夢境入邊中拳咧，佢個現實嘅身體都中嘅。都會有拳印嘅，咁跟住仲會咧有個位攣住佢塊頸啦， 咁啊，男主角 埋最多係啊 M Street 啫，係 啊， 係嘛，即 係啊。咁啊，現實係啊，現實都會飛埋牆嘅。咁所以我都好撈亂究竟現實同夢境之間嘅關係嘅，即係佢有物理攻擊，可以由夢境度飛去現實世界嘅，即係只能夠咁樣講。咁但又唔明點解係得魔童有咁勁嘅，即係上身之後。咁你可以咁講咧，最後佢最後有解釋就話原來點解上個魔童咧，就因為佢。知道男主角如果是个僆仔咧，佢一定救。咁其实佢后屘讲到话，即系佢自己个剧本咁写啊，即系自圆其说，就话原来咧搞咁多事干咧，嗰15只魔咧，原来背后都有大佬嘅，都系一个大佬。那个大佬啊叫马记，系一个女嘅魔鬼，叫做女人嚟嘅，女人声嘅。咁啊，即系师奶咁样，但系仲真灵嘅，咁样。咁原来当年咧就系、是、个女马记咧发上咗个人身就车祸，减粗车死咗佢老婆个仔， 即系 咁 而咧，人个老婆个仔， 男主角系啊，男主角个老婆仔，咁而男主角都呕晒血嘅，即系撞咗车祸，咁但系咧佢又冇死喎，咁我即系夹个头望到对面撞车嗰架车咧都散咗噶嘛，咁、哦、嗰个女人咧跟住突然间就咁样只眼变咗魔，跟住就话咩啊我叫马基，我要搞到你永无宁日咁样。咁即係有啲咁嘅索，咁即係明係有私怨嘅。咁最後睇落去咁啊，睇到一頭霧水咧，都不過都估到。咁啊就話原來後屘係想鋪條橋就話咧，原來啲魔鬼咧主動，其實唔係為咗要搞個魔童，其實佢特登上個魔童啊，等個男主角要救佢。咁因為佢知道咧要救魔童咧，最後佢有機會犧牲。咁其實嗰啲魔鬼咧個目標係咩咧？原來佢話佢呢個世界魔鬼就想即係其實你當好多魔鬼啦，其實就喺人類世界生活。咁唯獨就得阿男主角，佢有入夢嘅能力，搞亂檔 ，OK。咁但係咧唔殺得佢，咁因為佢嘅能力好珍貴。咁啊馬基就話咧，我唔會講唔殺得佢，我要傷佢身。佢個目標其實係要攞男主角嘅軀體 ，OK。咁就係即係後屘佢自圓其説講個鋪排。咁啊搞咁多嘢啊，又搞咁多書院啊嗰啲，原來就係為咗有個 battle 喺個夢境入邊，就引阿男主角就喺個。但係個 battle 就喺魔童即係個鬼魔童嗰個夢境入面啦，咁但係喺其實成件事鬼魔童嘅存在感弱嘅，咁呢個亦都係套戲缺點囉。咁因為你正式叫鬼魔童嘛，咁但係實情大家都知對戰係對馬基，嗰、那個魔童啊純粹入面嘅一個夢境入面一個小朋友嚟嘅。咁當然男主角都要話俾聽佢係發夢啦，咁佢又唔知攞咗個有佢，因為之前個肥佬都會有啲信物嘅。譬如攞個打火機喺個夢境俾個肥佬睇啦，佢見到個打火機咁啊，即刻個信心動搖，或者勾起咗啲回憶咧，咁、那個環境又會似 Inception 咁變一變。咁啊，那個小朋友又係咁咯，咁佢就咩攞個棒球，又同佢講啲童年回憶嘅嘢，又叫佢記起爸爸，即係類似咁樣咯。咁但係實際個魔童喺個故事入邊其實就唔係即係逃緊佢，因為入到夢境背後就係有個馬基，咁啊馬基咧可以變好多形態嘅。咁喺個夢境入面個馬基就變咗佢爸爸，就佢爸爸就湊住佢咁樣打棒球啊，就扮曬慈父咁樣，咁樣嘅，咁啊叫大姐。咁跟住後屘就話：哇！原來個馬基咧發力好勁嘅，咁個男主角試過一次唔夠抽，嘔血冇咗又醒得翻。咁啊醒咧，原來佢有喺現實有個助手嘅，佢就會即係佢要知嗰啲冷力科學噶嘛，會 check 曬啲心跳圖啊個血壓。當佢發覺哇唔掂啊，心臟跌到去危險啊，咁佢就會打強心針。咁一打強心針咧，阿男主角就會醒，係嘛？咁但係醒咗就救唔到個僆仔咯，喺個夢境出翻嚟。咁我哋試過一次咁都唔掂。咁但係咧，咁啊知道個小朋友好慘啊，不如上身。咁最後又知道原來佢個上身係因為自己嘅啫，即係其實個小朋友係無辜啊嘛。咁佢就決心就揾師傅幫手啦。咁啊呢度啊帶出咗個師傅。咁啊師傅咧，咁啊都幾勁嘅。即係頭威頭勢啊！咁啊，講佢話原來啊，成日研究呢啲魔嘅，咁啊，仲係捉咗只魔，困咗喺下面地牢幾年噶啦。嗰只魔好慘嘅，即係人類狀態啦，但係就哇咁樣成身頭髮啊，冇啲須咁樣，又冇沖涼啊，咁啊匿咗喺嗰個嘢，咁啊揾個大嘅玻璃箱咧，唔知點樣又話犀牛撞都撞唔開嘅，咁啊鎖咗喺入邊，咁啊喺入邊啊做試驗啊，或者揾啲紫外燈照佢真係死唔死啊？咁水淋佢啊，咁十字架刉佢睇下會點，咁即係好做好多咩實驗。咁跟住後屘做咩搞來搞去就話，總之喺佢嘅身上咧抽到啲血，咁啊啲血咧可以點咧？咁佢就話啦，咁啊後屘就由個師傅口中先講出就係話， 喂，原來嗰啲魔鬼個目標其實搞咁多嘢咧，為咗你嘅。咁我估個馬基咧最想攞就攞佢身體。咁於是又啲誇咁咧一陣一陣嘢講完啦。咁佢做嗰啲血又點咧？萬一你打，因為如果當馬基咧真係上咗男主角身，咁你上男主角喺個夢境入邊咧，咁佢都係如常生活噶嘛。男主角都唔知點解發緊夢喎。咁呢個世界得男主角可以入夢嘅啫，咁就變咗冇第三者可以入夢叫醒佢咯。咁啊，從此馬基咪可以攞咗呢個入夢嘅身體咯。咁於是啊，師傅就話：你如果咁遇到咁嘅情況，最後關頭你就八裂之針，之針我就來自嗰個魔嘅。咁之針係點咧？可以俾你換來五秒鐘，八完之後你五秒鐘喺夢境自己會醒，大得五秒啫。咁於是就咔咁樣，咁最後啊，咁大家知，咁啊男主角真係唔夠抽，咁啊為咗要救個僆仔咧，最後啊真係上身。哎呀咁樣咁入曬魔咁樣，咁就所有人就我每日都叫佢助手，我去到緊狀態啦，拋落，拋落去，咁樣自己醒咗五秒，醒咗五秒，佢就衝出窗口，喺現實世界跳樓，攬住個邪靈跌落樓，哗咁樣嘔曬血，佢吐埋， 呢個都係推魔人嘅劇情嚟， 但係識行，喺現實世界冇嘢識行，佢一拍個腳就。 我唔知啊，即系我而家都即系客观表述嘅啫，跟住呕晒黑血啦，跟住叫做哇事过成烟，仲要系影咗啲黑烟出咗嚟，最后就跟住啲人仲话我唔好做，冇掂佢，冇掂佢，咁啊，跟住仲一阵烟咁啊，跟住啊咁呕晒血，咁佢都重伤嘅，即系佢除咗呕嗰啲黑嘢咧，咁佢真系跳落楼噶嘛，不过就唔系好高嘅啫，我谂六层楼咁上下啦，即系五六楼嗰啲啦，系啊，即系唔系二三楼嘅，起码都五六楼嘅，系即系不至于系啦，不至于公共屋邨，即系嗰啲十几层楼，但系都起码五六层楼，咁啊跳落嚟佢直接落地喎，啲都冇跌一跌喎，系咯，系啊，呕晒血咁啊，咁啊，咁啊啲手脚都断咁样嘅，即系扭住咁样，咁跟住啊上救护车，咁啊 ending 噶啦，差唔多，咁啊一轮嘢啊，又见到个僆仔啊，僆仔啊，知道佢救咗佢，好开心啊，咁僆仔同我阿妈妈一齐啊，咁啊叫 happy ending 之后，咁佢另外做个女教主。你都係梵蒂岡啲女嘅信使者，但係都有啲法力嘅 ，OK， 都唯一套戲入面後生啲嘅，即係都叫個樣 OK， 咁啊陪住佢咁樣啦，咁跟住後屘就 keep clap 咁啊上到醫院咁啊女仔啊又喊啊知道你啊為咗佢犧牲啦咁啊 keep clap 咁樣，即係後屘有啲救援啊幫佢搣開啲衫啦，跟住幫佢搓啦電啦啪咁電，咁啊電咗幾嘢唔即係都唔醒嘅，咁啊諗住啊失敗啦，咁誰不知咧個女主教就突然之間就唔知。有啲流眼泪咁样就话咩？你电埋最后一次啦咁样，咁啊电，咁啊震，咁啊睇到啊个心脏气就弹咗一嘢，跟住就好微弱嘅心跳，哇！咁女主好开心，就好捉住只手喊咁样，哎呀好感恩啊咁样，跟住下个镜头就睇到佢好感恩啊，嗰只眼黑咗，完，系啦，咁啊马基其实上咗个女主教室。 咁但係佢又話佢其實想霸佔啊雙面人個肉體啊， 冇錯。 咁但係咁樣， 咁但係霸唔到嘛？啊、即係而家你當係佢嘅失算嘅，即係佢又冇估到嗰個師傅整嗰個血清噶嘛？即係我相信係咁啊，所以馬基都失算。咁但係失算咧，以為馬基死，咁啊冇死，起碼都仲生存，上咗女主教身，下集係女主教出嚟搞嘢咁樣，即係你當係咁啊？ 算唔想睇嘅啫。 仲有下集， 系啊！我咁谂，开到下集先算啦，呢啲戏，咪咯，咪咯，烂到咁。 嗰条桥本来咁啊，同埋，但系拍成咁啊， 咪咯！你听话，其实我讲都尽量讲得精彩。你睇啊，真系冇，同埋佢犯咗个好严重嘅错误。咁呢套戏咧，你睇叫鬼魔图啊，咁你英文都唔知叫咩，完 全 系啦。总之你睇个 poster 都相信系一个恐怖片啦，系嘛？咁咩唔恐怖都叫驚嚇片啦，係嘛？咁即係起碼都要恐怖或者驚嚇啦 ，OK？ 咁但係咧，佢成套戲係得頭五分鐘咧，嘗試嚇觀眾嘅啫。拍拍下咧，佢唔記得咗自己拍恐怖片，佢以為自己拍緊係一套劇情，講緊正邪大戰嘅劇情片。 係咪？ 咁佢之後咧， 巨人啊呢套 冇錯，佢之後冇位係要嚇觀眾。咁咩叫嚇觀眾咧？就係、是、你好似你知唔知咩嗰啲咁樣啊？見到只鬼出現。都是不会明目张胆走出去的嘛，你会有些以为有鬼啊听到声啊令到他又不见突然在旁边出来。那这些就叫铺出来吓观众啊，他突然间就是这样拍啊，他没了，是一开头叫做小朋友见到老叔者夜晚出来喝水那下就发觉个窗口有怪声，走埋个窗口就发觉后面有个黑影经过，那里叫做有个 0.01 秒的吓位。之后呢没有这些没有了。 佢唔記得咗自己拍緊恐怖片。 唔係佢唔係咩？佢其實係好似《倩女幽魂》嗰啲咁咧，即係女鬼只係一個嘅角色嚟嘅，嗰個黃祖賢嚟嘅啫，即係老老只係劉兆銘咁咯，你當佢咁咯。 咪喺度鬥緊拍啫，其實套戲係。 係啦，即係純粹正邪對決。表述個戰爭點打，咁當然表述得都好粗咯。咁但係佢就唔係我嚟嚇觀眾，咁啊成程入到個夢又冇嘢嚇嘅，即係好似 Inception 嗰下埋嚟，譬如講你係魔咁樣又咩？喂，你其實你唔喺現實世界咁講咗一輪，跟住個魔又咬咁樣，咁你冇嘢嚇噶嘛呢啲？咁你做到最後跳落樓又冇嘢嚇嘅，佢又唔係嚇你嘅，咁變咗怪就怪在呢度。 即係幾拼飯嚟嘅啫，呢啲雙拼飯、三拼飯咁樣嘢 啦。冇錯，即係炒埋一碟咁。咁你問我？佢原本Inception 入去捉鬼，我覺得呢個設定可塑性高嘅，即係原本啊，咁啊但係就拍得太低頭，係 啦 係 啦， 係啦個概念就有得做嘅，我覺得幾過癮嘅，係啊，咁啊但係佢又拍得差就冇計啊。 內行係個實質故事咁樣啦，係啦，好，咁我就喺今個禮拜冇嘢睇嘅時候，即係主婦都有人睇啊。 冇人睇，冇人睇咪睇呢套咯，咁我咧就仲睇呢套啦。奇奇怪怪就係嗰套叫咩？啊，唔係星夢啊！頭先我講錯咗，《Silver Star》應該係《星夢動物園》，我記錯咗啊，以為《鬼魔動物》講錯，即係《星夢》係啊，應該《星夢動物園》，我頭先噏錯咗，因為佢入面會有人扮 rap 嘅，咁咧你知佢《星夢動物園》嗰啲對白，即係譯翻中文咧翻譯咧，咁佢又想地道啲，咁啲元素都地道，咁其中有隻動物，有四隻動物就扮 rap， 咁我相信可能係外國有啲有隊四人黑人嘅組合 rap， 但係就 rap 得好差嘅，即係一 rap 咧就扮曬 rap， 咁其實好似毒演啦，咁啲觀眾就笑佢。 數白 話。咁跟住有張 poster， 咁佢嗰度亦就話嚇，咁唔通你係 Silver Star 嘅？咁我諗即係串翻 Silver Star 喺度扮 rap 咯，仲有啲咁嘅感覺。 咁唔話係農夫嘅，我覺得農夫都係數白話 咁樣。係，我唔好似係，即係係啊，咁我唯一識 rap 係邊個咧？香港。 啊！大爛堂嗰幾個啊， 係嘛？係啊，大爛堂 咯。我覺得係咯，你俾我啦。 L M F 嗰啲咯，即係起碼個音啱 beat 啲咯，啱 beat 啱音咯，係嘛？有節奏感咯。 唱嗰陣如果大家睇過嗰個音乜叉時跳跳跳嗰套戲啊，就佢哋配廣東話，咁佢又可以一路講嘢講嗰下嘢，突然間 rap， 即係佢係好自然嘅，就唔係話要一定要有音樂嘅，音樂都唔使，即係佢係真係好似啲黑鬼咁隨時嚟嘅嗰只，咁樣個 feel 係真係 rap 嘅 feel。咁啊，如果你話求其咁噏下字就阿羅文嘅激光中都可以係啦，係咪林子祥嘅呢？ 又林子祥嗰 只叫咩？嗰咩？我唔記得嗰只歌。 林子祥 嗰只咩？今日想同大家講下耶穌嘅啫，即係好多啦，係咪先？以往都好多嘅，所以啲人幫唔好扯咁遠啦，即係總之佢就呢、這個咧就個字幕版啊，都會即係揾啲即係香港地道啲嘅即係笑話寫落去啦。呢、這個星夢 冇錯冇錯， 咁配音版可能就仲更加勁啊！ 咁啊少少叫做，因為其實下禮拜先上開，下禮拜先詳細講。咁但係咧，星夢你問我一開頭好正路嘅故事，咁我有兩個驚喜位。第一就係佢係小黃即係嗰個叫做迷你冰嗰個動畫做噶嘛。咁啊迷你冰不嬲 sell 賤啊，咁啊今次咧完全改咗嘅，佢係走翻迪士尼嗰只，即係好鬼。好鬼講啲人去夢想啦、 哦， 好包裝，即係好糖衣包裝嘅。咁、 哦、 我覺得佢以往 sell 賤，啊估唔到佢嘅糖衣包咧，又包到。即係雖然你都話係啲美化啦，或者好虛幻啊，成日標榜要有理想啊，要堅持。咁、 嗯、 但係佢做到嘅、那個感覺，即係有教意義嘅。咁、 嗯、 啊叫信息係唯一一套好咯，即係以佢以往嘅作品。咁第二驚喜就係最後 ending 嗰場演唱會， 哦、 好 amazing。咁我呢樣就賣個關子啦，因為未上。總之正係睇最後嗰場 ending 咧，你等於去咗睇一個好正嘅演唱會，佢係有鋪排，有抑揚頓挫，有節奏感，咁仲要好多驚喜位， 嗯， 係啦，即係嗰場表演，咁最後嗰場表演唔短嘅，差唔多淨係講喺個即係個電影世界入邊嘅時間都差唔多足半個鐘， 哇，唔 係喎，即係半個鐘都係個表演嚟嘅，係啊，但係好多好多意外嘅，亦都衍生好多問題嘅，咁但係好精彩嘅最後嗰場。咁我覺得值回票價嘅，即係真係好有想像力嘅。 我見嗰張 poster 有啲人頭喺度，喎，邊個配音嘅？ 係啊，佢中文係有兩粒星嘅，我記得。咁但係因為我哋尋日係傳媒優先場，佢就淨係俾英語嘅，即係可能粵語未搞掂嘅。咁但係我見佢啲宣傳 poster 粵語版係有兩好似兩粒星。 應該裏面啊唔止嘅，即係佢有兩個頭啫，但係應該仲有好多人嘅。 照佢係囉。咁同埋呢，如果配呢，我會即係你問我自己含錢，我都想又睇下粵語版。咁因為入面呢好多唱歌，咁佢唱歌，咁你英文唱返咁梗係 OK 啦。咁但係你轉做粵語好黑人嘅喎，你冇人入面唱返英文㗎嘛。咁你起碼要， 你覺得佢會唱埋粵語咁犀利？ 我覺得我睇下點會唔會啊？但你好難 又揾第啲人唱喎，唔可以配嗰啲人唱嘅。 係啊，呢啲問題。 我咁睇下配咗人咩人咧？配咗人係 C O 三咪得咯。 係啊係啊，所以我就話值得去期待佢粵語，即係因為你佢好多嗰啲表情啊、口型嗰啲咧，你係英文先做到噶嘛？你哇，你點樣影啊？你高手。 咁咧，如果你揾唱歌位都唱埋粵語咧，係迪士尼先做得到嘅啫。 係，迪士尼得，係啊，即係你話《魔雪奇緣》啊，以往好多佢都真係堅持翻嘅。 係咯， 堅持，連啲意思咧都跟英文差唔多。 好犀利啊！係啊， 係啊，好犀利，好犀利，嗰啲好 amazing 嘅。但係呢度得唔得嘅咧？咁我就唔知啦。即係佢會唔會啊？佢會唔會連個歌都會唱埋廣東話？我有個 question mark 喺度啫。 唔知啊，我都唔敢講啊。咁所以我就話係咯，等佢正上他。看下觀眾反應咯，咁但係你話一家大細睇一定得咯，即係呢套起碼就因為好正面嘅，係好健康嘅個價值觀。 其實佢嗰個大笨象女啊，好怕即係喺人哋面前表演㗎嘛。 啊，冇錯。但係最後表演佢好勁，好勁，真係勁，即係把聲咧，即係當然就動畫嘅啫，但係佢好咩背後聲演嗰個人都係真人嚟㗎嘛，係唔係電腦㗎嘛？哇，嗰把聲真係天籁之音，真係繞兩三日啊，好誇張。最後仲要蘇哥連，係 鬼佬配音陣都有好多咯，即係都係明星配嘅，好似有啊，係咪有黑寡婦啊？ 有黑寡婦咯，我見英文名， 唔記得係配咩？ 係哦，係啊，唔識嘅，但我真係聽唔到把聲，我懷疑係咪嗰只豬啊？會唔會啊？黑寡婦 啊？好似係，好似 係，好類類，真係似嗰只豬啊！ 嗱咁啊見到我見到資料寫嘢，我真係我幅圖好細啊，真係。資料寫就話張偉健同阿梁詠琪嚟喎，嗰兩個乜頭嘅啫。 係係，好似係張偉健嚟。 咁啊， 係好見到 佢。咁我諗你唔好諗佢哋會可以唱得翻點樣隻歌啊。 咁啊， 即係你唱 張偉健係 U 嘅喎 ，U 使乜驚咁樣啊？ 我啲歌變埋係佢啲歌啊！ 變足球小將啊，唱 啊！衝快搶攻咁啊死啦！我梁詠琪啫，算吧啦，係啦。咁我諗佢唔好唱啦，唔好啦，唔該佢播返原本英文歌好啲，我覺得。 明白。 好啦，咁啊。 冇錯，咁另外最快啊，我都差唔多個時間，不過就我最後講下今日咩聖歌，今日聖誕冇人用啦。咁就我又覺得我開頭以為係似最爆伴郎嗰隻嘅，即係都係啲啊瘋狂一晚啊，咁佢講喺 office 嘅聖誕 party 嘛。 我睇過畫頭似啊，似係嗰啲嘢嚟。 係啊， 我唔係嘅。 都佢唔係佢似嘅，形式上似。咁但係我覺得佢拍法就又冇去到咁壞，去到咁盡，去到咁癲，佢冇嘅。佢反而係都幾務實地，佢其實想救間公司。咁因為又要有張好大嘅合約，咁但係反而就因為佢係富二代嘅，咁掌管呢間公司，咁但係佢個管理嘅作風不嬲都好。好錫啲員工，又會同啲員工玩嘅，咁所以冇乜，即係簡單嚟講冇乜規律啦間公司。咁佢做好似做 I T 嘅，咁只有張好大嘅訂單，咁點知後屘又佢個親生家姐掌權，咁掌權之後咧，咁又係裁員啦，又話佢廢柴啊，咁啊變咗佢又想威俾家姐睇，咁咧但係就同時佢又傾緊你當 I B M 咁啦，有張大型電腦公司就話要訂個全球嘅系統，接到呢張訂單咧就咩1700万美金。嘅合約嚟嘅，咁啊話救到成間公司，咁但係最後就二揀一嘅啫，就話因為佢覺得你哋間公司就有啲負面消息，又話會裁員，員工唔齊心，咁於是佢就話不如你 Christmas party 再做決定啦，咁佢喺某一個 Christmas party 入面咧體驗到員工係點咁開心，咁於是就搞咁嘅派對嘅，咁但係咧又係一路搞就越嚟越大鑊啦，即係好多意外。又出現咗，有啲少位啦，有啲同事啊搞蛋啊，咁跟住後屘啊，好多又有啲黑社會入咗嚟啊，即係嗰邊又有個追債啊，即係呢邊又有隻雞嘅，隻雞又咩搞鬼啊咁啊，即係搞下搞越搞越亂，最後又失控啊，嗰啲人啊，又吸咗啲白粉啊，即係類似咁樣搞下搞去，咁最後啊調翻轉就同家姐啊好翻，咁而混亂之中咧，誤打誤撞佢就研究咗嗰個叫 Night Five， 咁我唔知係咪叫 Night Five， 即係。話 WiFi 嘅再未來呢嘅方向就話靠光㗎嘛。 係啊。 系啦，系咪叫 Night Fire？ 我唔知啊。 呢个是但啦。 佢就系系啦，佢讲呢样嘢嘅，佢就话嗰个女工程师就不嬲研发咗呢样嘢，自己业余研发嘅。佢觉得未来应该唔需要再要 WiFi， 就应该用所有有光源嘅地方就可以有网络嘅。 系咁。 咁后屘就讲喺个喺个派对度误打误撞，咁最后就可以研发到。咁就救间公司呢个，即系叫轻轻松松大团圆啦。咁咁我觉得有。就唔算话好贱嘅，不过入面有好都好多粗口，咁但係就大人睇 OK 囉，肯定贱唔过啊，最爆啊咩贱轮啊嗰隻贱法係啦，即係起码佢个本心佢唔係要、這個、要警告你嘛。 贱唔过啊洋肠㗎得㗎啦。 係呀一定添，係呀係呀係呀，一定一定贱过嚟㗎。咁搞搞笑笑，咁佢有好多 pair 嘅。咁虽然你问我就笑鬼冇声㗎啦，我唯一识就识个零跌嘅啫，即系先启嗰个零碟咧，嗰条女嘅，唔知系咪南亚咗嘅。其实个样就麻麻地嘅，不过系有啲气质嘅，即系佢有啲南，好似 mix 噶嘛，啲南亚女 mix 鬼妹咁样，咁啊长头发咁样，咁唯一嗰、那个，咁其余其实就一定唔后生噶，好多阿叔啊，好多师奶啊，咁但系咧佢哋系好明显嘅一个喜剧演员， 嗯、 即系好有 character 嘅，咁啊好抢戏嘅出嚟，咁啊办公室 HR 嗰个啊，咁啊好霸气嘅。咁啊，化氣得嚟又會冧咗個小文員咁樣，咁啊嗰個電腦仔又好扎頸，扎扎下又會咩咁啊？即係啲又係啲堆咗啲幾鮮明嘅角色出嚟啊！大家撞啲笑料，咁我都不過不失咯。我啲輕鬆睇 OK 咯，咁同埋我又覺得 線劇嗰啲橋 係好少， 係嘛？即係幫可能拍即係 handle 得好啲鬼佬就咁樣。 嗱，喂，咁同埋 其實似翻八十年代嗰啲合家歡嗰啲港產片嗰啲， 其實佢都似啊，係即係做咩炒雜感？每個人一個場景入邊發生好多事咁咯，係啊，咁同埋佢好有聖誕感覺咯，咁呢樣就我覺得久違了嘅。咁、因為聖誕檔期年年有嘛，咁但係真係好聖誕嘅戲咧，即係呢套戲入邊 好 強烈聖誕， 聖誕嘅嘢喺聖誕播，聖誕 冇錯，好耐冇 嘢嘅，係啊，之前 我數嚟數去空麥窿咯，空麥窿同大蝦都好似係邊你知唔知我即係我就好 set 咁諗住，得意兩套，咁呢套就好聖誕啦， 照打 係啦，成晚嘅事嘅啫，講緊聖誕係啦，係 咁。咁啊係嘅，係啦，有翻套即係好似新年嘅賀歲啊，聖誕嘅聖誕電影嘅 冇錯，咁、那個感覺就咁，同埋最後佢都 OK 嘅，即係正面嘅，起碼都即係大團圓，大家開心，人人都即係壞嗰個都最後都好嘅咁樣咯，即係有啲 係 普天同慶咯個感覺。 呢、這個題材咧，香港或者無線處理咧，就要你殺我，我殺你。其實而家做緊嗰套咁嘅咩幕後玩家，咪都係差唔多嘅啫嘛，初係嘛，後屘咪又係咁，個家姐又害個細佬係嘛，個家姐係咪阿翠如 B B 係嘛呢度？ 冇錯， 陸永要飛龍街都殺死啲，真係慘。OK， 好，咁呢個唔係嘅，呢、這個開心嘅，呢個鬼佬呢個聖誕。 係啊，開心嘅，冇錯冇錯。 好，咁啊， 咁啊，好，我差唔多喎。 有嘢做 嘅， 有 嘢做 嘅， 緊 要係其他啲，其實我哋基本上都有頭先提過少少，係。咁啊，好啦， 好啊， 咁多先啦。嗱，下個星期就做星戰嘅，咁啊，係下季我哋即係。集中啊， 冇錯，係啦，同埋我都要聽下你哋前輩高手有講星戰啊，因為我自問星戰都通唔曬，我一定睇，我買飛啦，我同爸爸媽媽睇，因為你知啲戲，爸爸媽媽好想睇，係啊，係 啊，佢哋中意星戰嘅， 我爸爸媽媽中意噶，我上集都有帶佢入場睇啊， 哇，依個真係難得，係啦， 係咯，咁仲要我爸爸媽媽有要求喎。佢話：喂 ，3D 都180啦 ，4DS 啦，都係220，爭40啫嘛。咁啊， 你 要睇 4DS 啊，抵啊！我爸媽條巴咪，條巴條媽嚟。 接受到， 係 啦，好， 有啦 ，OK 啊，好，咁啊，傾下個禮拜睇完再同大家講下，好冇？ 好，唔該曬，不打。 好，唔該曬，拜拜。 好啦，咁啊，馬仔啊，同阿新兒都喺度啊，係。係咁，我哋係咪講下嗰、那個Lesbos 做嘅一個叫做真係好得意啲叫咩咧？網上電影係咪咧？叫做 都係啊， 叫網上電影啦，就唔係電視電影啦。咁啊，大家諗哇，咁啊即係有啲 sci-fi 台以前嗰啲咁嘅幾嘢啊？哦，咁啊冇咁差嘅，啊即係呢個都係起碼係一套戲嚟嘅。咁只不過佢就唔知點解啦，咁就冇喺即係戲院上就直接係喺 Netflix 度上咁啫，即係一個上映嘅平台唔同。咁佢並唔係話一套粗製濫造嘅戲嚟嘅。 咁甚至乎咧，如果你讲个故事桥咧，呢、這个反而咧，佢真系佢真系去用科幻去解释鬼。咁当然佢呢啲鬼系唔系传统嗰啲啦，即系佢哋见到啲好似系鬼咁嘅嘢。咁其实系咩嚟咧？咁佢啊，即系其实我呢套嘢好得意嘅，即系佢将呢个铁血战士咧， 系 型啦。好多个元素咧，都喺呢套戏度有翻嘅，即元素意思，即系佢嗰个故事里面嗰个嘅元素啊。咁即系包括咩咧？就是、你突然间遇到一啲睇唔到嘅敌人啦，咁又唔知系咩人啦。咁你初初都系觉得应该都系啲高科技嘢嘅吓，即系佢哋嗰啲军部啲有好初好相信咧，即系其实嗰啲系鬼嚟嘅。咁啊，肉眼已经见唔到噶啦，即系佢要用佢嗰、那个。即係嗰個戴嗰個眼罩嗰樣，佢先僅可見到少少。咁肉眼就係隱形。咁啊，總之嗰啲嘢咧，經過個人，個人係死嘅。咁個死法係點咧？就係啲內臟就係凍曬啦，煲塵曬。咁但係啲表皮好奇怪咧，反而係燒過或者佢腐蝕咗咁嘅，好奇怪。咁但係佢哋軍部嗰邊咧，就成日覺得咧啊，梗係啲敵人咧。就做嗰啲新嘅科技咧，整嗰啲類似光學迷彩咁嘅嘢嘅啫，咁係，咁個主角係咩人咧？主角其實就係一個即係當然係科學家啦，但係佢就係整機嘅，即係你可以話佢係一個麥佳法嚟嘅，佢可以隨時咧拆咗啲嘢咧，整啲新嘢出嚟喎，好厲害嘅，即係唔係一個普通嘅，佢唔係一個科學家咁簡單，佢就係一個即係機佬嚟嘅，即係整機嘅。即係隨時創造啊，係好犀利啊！咁啊，好厲害啊！成套嘢都係靠佢先有得打啊，最尾嚇。咁當然都有啲新手添，仲要嚇，咁真係冇唔夠佢嚟啊！啲鬼咯嚇。咁啊，竟然咧就有解釋嘅喎，即係呢下先犀利。我諗住呢啲，唉，虎頭蛇尾，你求其揾個理由啊算啊，佢又竟然俾佢揾到個理由嘅。咁啊，一陣講好冇。咁我哋都睇曬嘅。咁呢個其實都係啱啱先至抌出嚟嘅啫，都係我唔記得星期六定咩。系啦，仲要北美咁，我哋先哇紧紧追到睇到，系啦，咁我睇个版本都系冇中文字幕噶，都系顶住先。咁唔知有冇啲咩理解错误啊 ？OK， 中间有冇啲细节咁？好，咁大家点样？大家睇咗觉得点咧？套嘢，觉得如何？ 新意过先啦。哦，咁啊，咁我觉得佢嗰个解释其实都 OK 嘅，不过就我 咁快啊，解释一阵先，最尾讲解释得唔得？ 哦。 你讲下套戏啫，讲下套戏。 咁套戏，我觉得其实佢，你话如果摆上去，真系正式电影院上映，我觉得都唔差喎，套嘢。佢嗰啲啊， 嗱咁讲，呢套戏咧实质唔差，但系咧佢冇 selling point。 系啊系啊，佢不论演员啊嗰扎都唔识。 摆上戏院咧，好讲系有冇声啦，有冇啲 gimmick 啦，好讲呢啲嘢嘅。就唔係話你套戲拍得好就得嘅，係咪？即係講咗有好多，即係攞獎又點樣？攞獎嘅戲都唔上啦，係咪先？喂，大佬，你唔好話直情唔識。咁呢套嘢咧，其實係本身套嘢拍得好，但係咧佢冇乜嘢好 sell 嘅。但係咧，我睇個畫頭已經覺得好吸引喎，因為佢真係成班軍佬咁啊，行軍咁啊打呢啲嘢，唔係話好似嗱，其實呢套咧，大家可以對比一套嘢叫做《The Darkest Hour》。咁就係嗰時我鬧到飛起一套叫《世紀末光殺》嘅一套咩垃圾， 係 嗰套嘢，好似好似2011年嘅，如果冇記錯。咁佢啊成套嘢都喺蘇聯發生嘅，即係但係佢啲主角係美國人嚟嘅，守鬼喺嗰度咁樣唔知咩做生意，咁但係好快已經遇到嗰啲襲擊。咁其實佢係外星人，但係外星人奇怪就係喺一啲能量光體，咁但係佢就見到嘅，眼都見到嘅。咁總之佢又係咁即係。是咪都系冲过人啊？要个人会死，都系差唔多系咁啊，类似啦， 好似系 接触到就死啦，好似系啊，唔知道穿唔穿得过啦，即系接触都死。咁佢心口又好笑嘅，唔知点样匿埋喺橱窗，佢又睇唔到佢，即系好好笑啊！咁啊，总之嗰套我咧就即系完全垃圾啦吓，对我嚟讲，我觉得吓。 唔系，好笑在咧啲，我记得有一幕就系、是。啲主角咪響架啲警車定一架私家車後面，跟住佢喺上高過去捐咗車底嗰隻嘢睇佢唔到啊嘛。 係啊， 但平時明明講話佢可以睇得到佢哋個 X 光咁照到啊。 唔係佢點照我都話識鬼，佢係玻璃都睇唔到，唔好講架車啦。即係話你用肉眼都睇到嗰條友棟喺度，佢睇唔到。 咁我唔知佢用咩嚟 detect 佢哋嘅，即係你當佢係熱力咁啊，佢類似可能。 唔係，但佢開頭講話佢係佢就 V 喺邊度，佢都睇到。佢後屘整咗個咩電磁網，個科學家整咗個唔知咩電磁網定咩咁，佢入曬入去先睇唔到。 唔係嗰個有嘅，嗰個現實上存在嘅。可能嗰個可以隔絕一啲電磁波，咁唔理佢啦，你當嗰啲怪係 detect 某一種嘢啊，咁係唔好理佢啦。嗰、那個反而都唔重點嘅，即係佢成套拍得唔好睇啊，個重點係，即係佢又用市民角度初初，咁但係後屘佢又搞一下，又開始有軍佬，即係總之嗰套又、超垃圾嘅，我自己覺得。但係嗰時竟然香港好多人勁讚嘅，有好多電影節目我都拗曬頭，佢點解會勁讚呢？就未見過啲咁樣嘅外星人㗎，以前啲外星人一係就異形，一係就鐵血戰士得兩種㗎啫，嚇？有冇搞錯啊，大佬？你有冇睇過啊，大佬？你黑白片已經有㗎啦，大佬，即係呢啲睇唔到嘅能量型嘅外星人，大佬，唔該啊喂，睇得戲少啊，唔好出嚟講啊喂，咁啊，老實講啦，咁呢一套咧，我初都有啲驚，話會唔會其實都係個畫頭呃鬼我㗎？可能嗰度得一陣間嘅啫喎。打仗一陣咁佢話又喺度吹水啊，喺度真係黑媽媽喺度講嘢，會唔會咁啊？好彩出咗嚟咧，完全同呢個世紀末光殺係唔同，佢真係全套戲都係打嘅，可以講係打。咁就算佢靜落嚟嘅時候咧，佢哋都係好驚啊！咁到底喺度諗緊點樣去戰鬥？咁其實係有啲似睇緊即係《鐵血戰士》啊，《Predator》第一集啊，嚇。咁佢都會靜落嚟噶嘛，靜落佢哋咪諗咯。哇！我哋二百幾人一死剩十幾有，係嘛？我哋輸緊㗎啦，佢有咩可以打咁？佢咪跟住個主角咪去分析翻到底，即係一路見到係乜嘢？佢我終於知道啲敵人係咩嚟嚇？啲敵人咩嚟？呢人咪鬼嚟嘅咩？咁原來唔係嚟喎，唔係鬼嚟喎，係有科學解釋，仲要係人造出嚟一種兵器嚟，哇犀唔犀利？但係佢講得通喎，起碼佢個呢下先犀利啊嘛！即係話佢作呢個古仔嗰陣咧，佢開始已經諗咗。我用乜嘢去營造一啲好似即係類似世紀末光晒乜嘢，但係我係第一我唔係 alien 嚟嘅，唔係一個高科技到呢係你唔能夠 understand 嘅嘢，即係其實佢係一個人造人類造出嚟嘅嘢。嘩點可能人類都做到一啲好似鬼咁嘅嘢作為兵器呀，即係你聽落都覺得好似唔可能咁樣。咁但係佢就叫做搵呢個理由，我唔想講住啦，等最尾先講佢啦。即係等你諗下有咩可能，你諗下，大家聽眾你諗解唔到喎咁樣。咁就綜合咗好多，即係佢一路見到嘅現象啊，即係話佢穿唔過一啲即係一啲磁器嘅嘢啊，即係因為之前有一個咧，有一隊人，佢哋就初就喺救嗰隊人嘅，咁嗰隊人嗰個好似係咪個頭嚟嘅？佢匿咗個浴缸度，佢揾個浴缸冚住自己。大家知道啲鬼佬浴缸係擺地嘅，即係唔係入牆噶嘛？喺香港浴缸整入個牆度，你鬼佬嗰啲係一個兜咁，跟住下邊有 可以搬得喐噶 喎，好似只碗咁嘅啫嘛，好大隻碗。咩女咪成日喺嗰度沖涼嘅，啲戲好鍾意拍啲咁嘅嘢。咁佢攞嗰個嘢反轉冚住自己，嗰啲怪嘅嘢睇佢唔到。咁佢有好多蛛絲馬跡，令到最尾主角諗到佢係咩。咁啊竟然最後有一解。咁啊所以呢，如果你講呢套呢，呢套係 100% 嘅科幻啊 ,ok? 因為佢啲直接唔係鬼呀，係武器嚟嘅，係做出嚟嘅，即係敵軍做出嚟嘅嘢嘅。ok? 咁唔荒謬，即係比起你睇美國隊長或者睇任何嘅 Marvel 嘢更加合理嘅。 使唔使講個故仔個浪啊？ 講下，我呢套其實反而今個禮拜要講，因為後面其實話冇科幻片，但係Netflix 送咗一套俾我哋嘛，咁我好建議大家點都睇一睇，講講啊，簡單講啊，簡單講。 唔係，我因為我咪成套睇曬啊，我都係立過嘅。 唔緊要，咪啱咯，咪簡單講。 哦，唔係，我就係知道佢哋咁派開由佢哋啲美軍咁啊，係嘛？呢個美軍嚟嘅。 美軍。 係，哈哈，跟住都去到嗰度咁，佢哋見到即係話有啲佢。唔知俾咩襲擊咁樣，跟住就死咗，跟住佢即係佢哋你話軍方嗰啲就話係啲高科技嗰啲鋼迷彩咁嘅敵人整出嗰啲嘢。 佢哋自己相信係咁囉，因為佢哋死咗有鬼呀、 啊。吓、啊、但係佢啲即係死咗啲人，我頭先你講話即係又入面就係凍咗，出面又融咗咁樣，跟住咪冇可能咁樣，跟住佢咪喺度查，跟住就當地人就話係鬼嚟㗎嘛。跟住佢哋咪去即係嗰、那個主角啊，咁佢要實質即係要拎啲儀器，真係真正睇下嗰啲係咩嚟咁樣嘅，先可以知道係咩嘛。佢唔信啊嘛，因為係咁啊，去到咁我真係見到佢哋係開頭咁咪即係個 mission 咁樣，跟住咪即係開頭咁試，跟住佢哋後屘係打唔到，又要撤退，跟住中途又俾人襲擊咁樣，跟住佢哋後屘搞完一輪之後，最尾知道係咩咁，跟住就再反攻咁啊。 个故仔就系咁啊。跟住发现到原来有个设施啊喺嗰度啊嘛。 系啊系啊，喺个核电厂入边竟然有个设施啊。 系啊，咁佢哋个最屘 mission 就带晒啲装备，佢有埋嗰啲四只脚行可以步行嗰啲叫咩嗰啲？ 嗰啲机械狗啊，我哋叫做。 系啊，类似啊，但系佢好大嚿嘅，整到。 好大啲，好似只牛咁大啫。 系啊，咁佢就直头系，跟住佢有咗啲武器可以打得散佢哋嘅之后。 系，佢嗰啲仲用啲垃圾砌出嚟先犀利咯，都系咪麦佳法咧？我 系即系最主要整到啲嘢可以打散嗰啲类似灵体咁嘅嘢嘅，咁佢最尾知道嗰个设施咁啊去攻打啊，整翻一场大战嘅最尾，咁到最尾系即系差唔多佢哋去到嗰个设施个最中心点，可以即系停要整停咗部机嘅，佢哋要即系佢有啲喉咁插晒喺度要整嘅，咁但系佢嗰度已经打到唔够打，因为太多啊嗰度，跟住同埋佢哋嗰个去到度佢有啲仓嗰度直头系。即系点讲？嗰啲佢鬼咁嘅嘢就破窗而出咁啊！准备 唔系，其实入到去你就会觉得嗰啲似 Terminator 嘅，其实不过佢系咁嘅形态嘅 Terminator。 系啊，即系佢整咗好多啲，你觉得好似啲对方啲士兵咁啊，系啊， 即 系 会 系啊。咁佢最尾最危急嗰阵时，终于停到部机咁啊，冇事啦。咁咪最尾系佢发现到入边佢点样，即系点样整嗰啲嘢出嚟，跟住之后咪个男主角要毁灭嗰啲嘢咁咯。 其实佢觉得嗰啲人好惨啊！即系其实佢系， 系啊！ 即系其实嗰啲所谓嘢咧，其实都系用真人控制，但系佢得翻个中枢神经嘅啫。 系啊，咁啊，系啊，咁啊，大约个故事讲就 系 咁啊。 系啊，嗱，其实佢去咗嗰个咩地方嚟嘅咧？就是、一个叫摩亚多咩摩尔多亚，唔知道有冇听过咧？真系我唔识啊。吓，咁啊，话喺边度咧？咁啊，喺其实喺呢个罗马尼亚同乌克兰即系中间岛嘅一个地方嚟，咁话。即係本來呢、這個即係蘇聯嗰啲加盟共和國啲乜嘢啦，咁啊第九一年已經獨立咗一個地方嚟，咁因為佢係羅馬尼亞嘛，咁所以嗰度啲人就係講嗰啲咁樣羅馬尼亞啲話咁樣，咁佢喺傳說入邊咧，就一種即係佢哋即係你嗰啲中文夾硬譯咯，譯做吸血鬼嘅嘢，就唔係咁叫嘅人嚟啊，你有個名嘅叫做我唔識讀啊，呢、這個 ARA 啦嚇 ，T A R E 點讀咧？Atara 唔知嘅，即系佢啲画嚟噶嘛，嗰啲唔系英文嚟噶，大佬，即系个唔系个主角都唔知系咩嚟嘅，吓咩嚟嘅？咁佢话即系总之系啲战场上面嘅一啲亡灵咁嘅，即系佢类似佢咁解释，即系套戏入边咁讲啫，当然唔系啦，即系你当都系一啲恶魔嘅鬼怪嘅嘢嚟嘅，即系传说入边系有啲乜嘢嘅喺佢哋啲罗马尼亚嘅传说吓。咁呢样嘢当然系的确同后来吸血鬼呢样嘢可以，即系你可以话系有啲关系。因为你都知吸血鬼其实反而是鬼佬作嘅嘢嚟噶嘛，即系唔系真系罗马尼亚，咁嘅呢啲反而系罗马尼亚里边嗰啲嘅传说，系咁啊，同埋好奇怪咧，即系佢哋点讲，我要讲清楚啲咧。嗱，个男主角咧其实就系整机佬啊，咁啊，佢就话即系初初就系其实喺个基地度，咪喺个研究地方咧，就啲人去睇佢啲新研究啊，咁佢已经喺度整紧啲好似啲光线枪、光线炮咁嘅嘢，咁但系佢只不过揾啲 lens 咁做嘅啫，冇真系一支嘢。咁佢哋话你有冇试过揾啲即系生物去实验过噶？你成日去揾嚿冰啊，揾啲嘢咁。佢话咁你哋咁多位边个想出嚟试下咁？咁佢哋话好唔中意同我阿头讲话，喂，我哋最初呢啲话唔知做啲咩防卫嘢啊，咁点解而家搞变咗好似啲杀人武器咁？咁总之佢后屘就话，咁你嗱，我派你一个 job 啊，呢、這个一定系防卫咁。就话原来咧喺佢即系头先讲个地方后屘摩尔多瓦嗰边佢话佢哋用紧我你发明嗰个咩眼镜啊？佢话但系咧就话影咗啲怪嘢喎，咁话佢又想请你去嗰边即系帮佢真系睇睇咩事，到底系副眼镜坏咗定系咩事咧？咁佢咁啊，结果搭咗个军机就去咗度咁啊，好快一开头一阵间已经做咗呢度。咁去到咁啊，终于俾佢睇下到影咗啲咩？咁就原来有个佢哋最 top 嘅军人咧，亦都系佢嗰个阿头个即系最 friend 个 friend 咁啊，即系就系佢就第一个咧。即係佢行得太埋啊，叫咗就俾嗰啲嘢衝埋嚟就整死咗。即係佢好可能係佢又唔係第一個死嘅，因為佢之前已經揾到好多死人嘅。咁嗰個死咗之後，佢就先影到啊，嗰個鏡影到咧就有個咁嘅光嘅人影咧，但佢又唔係影得好清楚喎，因為嗰副鏡係比較即係弱嘅，相對咁實影得唔好清楚，硬係好似有啲光咁，到底係啲即係副鏡壞咗啊，即係有啲即係雪花定咩嚟咁啊，唔係好清楚。即係啲假嘅電子信息啦，即係佢啲叫咩 glitch 啊嘛，即係佢哋嗰啲，即係嗰啲咁嘅技術佬，通常有啲咁嘅名稱嘅 glitch 啊嘛，即係總之古古怪怪咁有啲嘢整壞啲嘢咁嘅，咁 咁咁但係嗰個女人呢，即係個頭個女人呢，就死都話係一定係敵人啲新武器啦，咁啊，即係一定係啦，即係老虎呢，奶巴，奶巴你第一次入地球嘅，記唔記得 啊？ 即係佢哋嗰啲船員咪話，哇好驚啊，咁行雷啊，原來行雷，即係佢一個風暴入面，咁行雷，咁跟住佢哋話，哇呢啲聯邦軍最新嘅武器，咁嗰個奶巴話，靜靜啲，呢啲係地球，即係你未嚟喎，佢講佢未嚟過地球嘅，佢可能佢嚟嘅話，佢話呢啲係只不過地球行雷啫，不過咁近距離見到真係幾得人驚嘅，即係類似咁啦，即係佢死都唔信嗰啲係鬼嚟嘅，佢就話係一定係敵人嗰啲新武器嚟嘅，呢個即係光學迷彩嚟嘅，咁佢話係咁。咁啊，主角話光學迷彩點會可以咁樣整死人咧？咁同埋點會你射唔到咧？咁佢就話應該係第啲嘢嘅。咁佢就解釋就話啦，你嗰啲當地嗰啲民即係市民咧，因為佢哋相信有鬼啊，咁佢就話嗰啲係鬼。佢話你咧就好相信，即係好即係打仗啊嘛。咁、那個女人係有頭嘅，咁佢就好相信嗰啲係敵人嚟。咁至於嗰個另一個咧，就因為係啲技術人員，所以佢就好相信係啲技術故障。咁佢話咧，其實你哋其實都係一種迷信嚟嘅啫。其實你冇分別嘅，同佢哋相信有鬼，即係你根本都你證實到啊嘛，你就話係啊。咁佢話佢要睇清楚，咁佢原來咧帶咗一部咧，俾嗰個眼鏡有一犀利嘅一部，即係好似啲電視台拍嘢咁咧，咁大部喎，即係一個人。 即係冇大機嗰啲 cam 咁啊。 係啦，冇錯，即係平時你睇佢哋 TVB 咁嘅啫。 可以推前推後拉拉去咁樣，部機又可以上又可以落咁樣 咁 啊！ 拉架咁大嘅，佢呢嚿嘢咧就可以影得好清楚啊，唔會係一堆信號啊。咁結果就但係佢話咧，我要親自 operate 呢嚿嘢就，佢就裝咗一嚿上嗰啲裝甲車嗰度，佢就話要去現場睇。咁但係之後都第二日已經出事啊，就話有一個小隊已經由喺某一個 block 嗰個大廈度，即係俾人圍困， 俾人襲擊咁啊！賴嘢 都話係嗰啲嘢嘅，咁佢哦，就即刻去啦，係咪拯救隊咁去啦？哇！去到咁啊，初佢哋成嗱嗰段啊，好鬼似 Alien 嘅喎。 哦，係啊，佢嗰個我嗰一次啊，我就睇咗係佢嗰個唔夠打啲人，係咁要逃出嚟咁樣，跟住佢哋又揸裝甲車走啊，最尾要咁啊。 裝甲車又喺度睇電視噶嘛，一樣嘅，又係睇住佢哋每一個鏡嗰度影出嚟啲嘢，一模一樣嘅。嗱，佢我冇問題喎，抄唔緊要，佢抄得好嗱，呢套我抄得好啦。唔緊要㗎，你抄得好 OK 㗎。佢所以我就話點解佢有啲位又似 Alien， 有啲位又似鐵血戰士，佢好多位嘅其實用咗好多，即係啲好經典嘅呢類，即係打啲怪嘅外星人嘅，即係呢類怪嘢啦，唔一定外星人啦，打怪嘅打外星人嘅呢啲戲嘅經典場口，佢呢套戲係重現翻出嚟有好多位，但佢又唔怪喎，佢唔係話真係好刻意喎，你睇住佢又好順嘅裏面。咁好啦，咁我就走咗上嗰個大廈之後咧。咁就係揾到嗰個匿咗浴缸度嗰個隊長，即係佢反轉咗浴缸，佢初原敵人嚟添，反轉你有，但係佢有好驚。佢話你啲隊員咧，佢話死曬啊，死曬啊咁。咁話佢哋喺邊嘅話，喺頂樓咁，叫咗上到去咧，咁見到啲人係死曬。咁但係佢哋見唔到嘢喎。咁但係原來唔係嘅，原來係有嗰啲鬼喺度嘅，即係嗰啲鬼要用即係個鏡先睇到，但係佢都唔係睇得好清楚嘅嘛，用佢嗰啲鏡。咁結果就後屘就俾佢哋襲擊啦，咁啊差唔多成隊人幾乎香曬啦，咁啊哇逃走啊，咁跟住劫埋嗰個人出嚟，咁劫埋嗰個救到啊， 又醒落嚟就彈落嚟咯，後屘佢 嗰啲鬼成識飛嘅喎，成啊即係咁你咪即係佢唔係真係飛嘅，即係佢 跳落嚟咯，喺二樓飛落嚟咯， 又 Iron Man 識精英雄著地咁啦，咁但係個主角啊睇得好清楚啦，因為佢用嗰部大機嘛，哇佢睇成哇唔係人嚟喎，咁成見到好似啲冇皮咁嘅骷髏咁嘅嘢嚟嘅，即係佢唔之前係好似個影咁嘅啫嘛，佢都睇得好清楚，佢就睇到佢望住佢啫。咁即係咁嗰隊人個隊長嗰陣，喂你睇到佢喺邊話聽，跟住佢攞迫擊炮射嗰隻嘢，咁點知冇用喎，炸爛曬啲嘢嗰隻嘢，一嘢 咪響啲煙好似啲超級機械咁撞出嚟， 煙就衝翻出嚟，跟住咧衝埋嗰個隊長度咁啊向埋，咁啊哇嚇到嗰個主角都好驚，咪快啲匿翻入架車度，跟住就哇走啦、啊！咁即係佢哋嗰班友就跳曬喺個大廈未死啲人，快啲走出嚟。全部人跳曬上裝甲車，即係完全係 Alien 個幕戲重演。哇！走啊走啊，跟住門都唔知有冇閂，就開車啊，大佬。咁啊開車，咁就撇架翻基地啦，係嘛？哇！點知中途咧啱啱踩正兩個地雷，跟住兩架裝甲車都即係反咗，咁啊都唔行得。咁啊頭先救翻條友講咗幾句嘢嘅，同佢哋佢咪見過乜啊咩？跟住話佢就話自己匿咗個浴缸，但係炸完之後嗰個人因為反車，可能唔知咪撞到個頸定咩咁啊死咗啦，係咪？好似死咗。咁跟住佢哋未死嗰啲人就真係走曬出嚟啦，即係又死咗幾件啦，司機又死咗，咁啊哇匿啊匿去邊咁？咁總之輾轉咧，輾轉之下咧，最尾就跑咗去，走咗去一個 嗰啲算唔算咩？嗰啲鐵礦嗰啲嘅一個工廠咁嘅嘢。咁好奇怪，點解嗰啲嘢冇追嚟嘅咧？咁原來唔係。佢哋同埋咧，佢哋係揾個揾個嗰個機啊，再睇，因為佢個機要兩個人先托得住，因為佢架車又拆咗個機嚟，佢初初唔好要嗰嚿嘢咁，佢話唔得啊，好緊要咁，跟住有兩個人同佢托住嚿嘢攞翻走啊，嗰架 cam 啊，咁啊佢個 cam 一影，原來咧好奇怪地咧，嗰啲怪咧就下其實喺曬喺追咗嚟嘅，但係佢喺嗰個廠嘅出邊咧入唔到嚟，點解咧？原來有人喺嗰個廠出邊咧揾啲，因為係鐵礦嚟啊嘛，佢話嗰啲好細嗰啲鐵啊，咁就其實即係好似嗰啲。做法術咁啊，即係畫咗個圈啊， 係一個陣咁啊，畫咗個圈。 即係用啲鐵咁，但係佢當然佢就咁嘅啫，好多嘅，好厚嘅。咁原來咧經唔，即係佢踩咗落去咧，就會好似俾佢黐住咗咁嘅喎，啜住咗咁嘅喎。咁所以嗰啲嘢咧就唔踩落去啦。不過其實嗰啲嘢唔係識飛嘅咩，所以我唔知點解啦。OK， 嚇，咁總之嗰啲嘢唔入嚟啦，咁啊入去啦咁。咁啊哦，咁咦咁既然係咁，即係有人報喎呢個陣咁即係話呢度仲有人啦，叫佢再走上咧，哦點知發現係幾個細路嚟嘅，咁呢個報咧原來係佢爸爸，咁但係佢爸爸已經死咗啦，咁總之輾轉之後咧就喺呢個細路女口中亦都知道咗某啲嘅情報啦，係嘛，即係佢對佢爸爸有冇講過啲咩俾你聽啊？佢點解會識得去對付呢啲嘢嘅咧咁？都奇怪，但你睇好似法術嘅，你所覺得係咪？你 係無端整個陣出嚟， 仲更加覺得係鬼，係咪先？仲唔係鬼嚟？咁唔係嘅，竟然嚇。咁所以佢後屘就救埋個細路女啦，又佢又做個細佬，但係後屘細佬救唔翻嘅，因為後屘打嘅嚇。咁那個男主仲發現咧，其實嗰個 camera 咁樣都冇用嘅，因為即係得佢影到啲士兵睇唔到嘛。咁成日靠佢噏，咁佢哋都係。 都系睇唔到目標啊！系 改裝咗 camera 咧，就變咗好似個佢調翻轉射啲好似射燈咁出嚟。佢哋話咧，佢照到嗰啲鬼就現形啦。 唔係，即係其實佢揾盞燈射落去嗰度，跟住佢又做個效果，以個立體應該係咪個圖像咁等嗰個嘢咁出咗嚟？ 唔係，佢只不過係總之照到嗰啲鬼就肉眼見得到啦。你唔好 係啦，係啦，類似咁啊。 將嗰個嘢反轉咁啊，唔好理佢啦。係嗰 part 就吹嘅啫嚇，點知佢整咗啲咩？咁都話嗰個係阿麥佳凡咯，大佬啊， 係乜都整到出嚟，即刻 都整到出嚟啦！佢唔砌咗高達出嚟，已經算留咗手噶啦。 整個冇整個機動戰士出嚟用啊，整咗就 鏟低 個。哦，佢仲有整咗嗰啲咩鐵粉炸榴彈啊？ 係，佢話既然嗰啲嘢怕呢啲嘢，我哋就喂，既然呢個係鐵礦嘅廠啊，咁好多啊，咁我哋不如攞嚟做武器，咁嘅啲軍佬咪咁喺度。將嗰啲嘢，即係佢又搵啲鈎啦，咁啲軍佬又有將啲武器改裝嘅，入啲鐵類嘅，咁都搞咗一堆咁嘅嘢嘅。結果佢就打出去嗰陣咧，就結果就有人犧牲啦。當然有即係但係佢已發覺真係 work 嘅喎，又可以令到嗰啲鬼咧，即係黐咗嗰啲嘢之後，啲鬼好辛苦嘅喎，又唔好喐得咁樣喎，好似即係好似總之會整慢佢嘅咁。 佢啲符啊嘛。 即係佢又唔係 震樣咁啊！ 佢嗰啲嘢黐落佢個身度，會整到佢。 係震一震佢，佢變咗移動得好慢咁啊！ 喐得咪，因為佢可能佢例如地下有鐵，佢踩落去，佢都啜住咗佢咁啊！你當好似係 啊， 佢要掙脱到先得嘅。即係佢唔係話怕，唔係傷害佢，但係總之嘢會好麻煩嘅，整到佢咁，所以佢都盡量避開嗰啲嘢。咁總之嗰度搞大輪，諗住哇攋嘢就死啦！咁即係嗰個鏡頭，即係嗰個機就差唔多爛啦，要報銷。咁突然間就嗰班佢哋嗰啲軍佬啊～嚟教佢哋啦，因為佢根據嗰個女仔教佢哋點樣行去匯合噶嘛。佢初話唔通我哋去錯地方嘅，後屘佢哋啊，佢幾時通知佢哋整埋嗰啲燈嘅咧？佢後屘成揸啲坦克車已經有眼好大眼嗰眼射燈，就照到啲鬼喎。 哦，佢喺鐵廠嗰度嗰晚佢哋有部話嗰度有個發信機啊嘛，咁其實嗰個就係佢唔知係可以通知叛軍定乜鬼嘢，即係總之係全世界都收到嗰嚿嘢講咩嘅。 主角又唔 係咁，佢就喺嗰度講啦。 佢識整咩？嗰班軍佬我唔知啦。總之 哦，佢阿主角教佢哋啊嘛， 教佢哋就教到嘅。 哦，咁佢話 可能技術員嘅，佢點樣整嘅可能就係係咯， 即係佢都係呢度插去嗰度，嗰度插去嗰度咁樣。 後屘佢眼好大眼大光射燈咁嘅嘢咧，就一照哇，原來好多嘅咁。結果當然都打下打下都唔咩啦，佢哋哇撇啦，咁跟住上曬直升機咁。咁啊後屘就喂，點解唔係翻基地咩？喂，基地玩完咗，咁跟住佢哋又唔知載咗佢哋去咗另一個地方喎。咁好似個難民營咁嘅地方嚟嘅，係好多人嘅。咁就所有嗰啲即係查住部隊都去嗰度集合啦，係啦。咁結果去到 哦呢度我講一講啊，佢 雖然話咗俾嗰啲軍方聽咧整個燈咧，但係佢冇話俾佢知用嗰啲鐵粉彈嘅，結果咧啲軍人全部都瀨曬嘢。 唔係，因為佢都冇嗰啲鐵粉啊嘛，你講俾佢聽都冇用嘅。 咁啊，冇啲材料整到啊。 但係你都要話俾佢知普通武器冇用啊。 嚇、啊！佢哋知㗎，呢、這個唔使話。 唔係平時應該係啊，佢哋知道打唔入啊，冇用。 但係佢哋都係喺度照照咁打。 唔係，等得快啲，我講埋啫。咁好啦，咁嗰個佢去咗個地方就佢就好沮喪啦。我哋二百幾人一死成咁少人咁，咁佢話我哋玩完啦。咁同埋咧，佢話咧點解咧？話原來嗰啲嘢都越嚟越多啊，擴曬佢而家即係成個城都係。佢話咧再遲下會唔會擴展到第二啲地方係，即係可能成個世界咁樣毀滅嘅。因為佢嗰啲嘢只要穿過你就死啦，佢係咁染掂啊你都死。 係咁係咁行行佢已經死曬啲人啦。 死曬啦，咁佢哇好即係冇啊，人類玩完噶咯喎，咁樣即係咯。咁啊點算咧？咁佢話啊冇啦，玩完啦，死啦，咁啊好好驚啊！啲人又話咩咁嘈曬，咁啊主角同佢講話我知道係咩嚟，跟住佢話嚇咩啊？我話我知道就係咩嚟，咁佢就同佢喺度推演，就話佢又可以點啦，可以點啦，但係又入穿唔過嗰啲咁嘅即係嗰啲咁嘅搪瓷嘅嘢啦。咁佢話佢應該。即係就係一啲叫做嗱，佢自己咁解嘅咧，就係、是、呢個叫波式愛因斯坦凝聚，即係其實係一種冷凝嘅狀態嚟嘅。咁佢話係一個嗱，佢話即係你普通嘢就有三個狀態啦，係咪氣態、固態同液態啊嘛？咁當然其實應該仲有 plasma 呢個狀態嘅，咁但係佢冇講啦。咁但係嗰啲都算係自然嘅。咁佢話其實有一啲咧係唔自然嘅狀態，就係、是、人工製造出嚟嘅狀態。咁就係呢個叫。就係呢個叫冷凝嘅狀態啦。咁佢就話咧，嗰樣嘢就會符合到而家嘅現象啦。咁佢話嚇，咁嗰啲關佬都唔中意講咩，我都唔中意講嘛。老實講啊，咩嚟㗎咁樣？咁佢就會粗略去解釋，就話佢要用好大嘅能量先去製造到。咁佢就估到咧，應該就係喺個核電廠。嗱，咁我講多少少，其實佢係大致上咧係要將啲物質咧。即係降温到差唔多接近絕對零度，即係呢個其實好困難嘅。 係， 咁你就會可能咧會跌入一個咁嘅狀態，而呢個狀態係有啲量子態嚟嘅，其實屬於咁總之就唔係我哋平時理解嘅一種狀態嚟嘅。咁所以佢呢、這個你當佢有少少吹水嘅啫，你當嘅即係咁，但係佢哋真係問過喎。咁如果整個武器係咁嘅一個物質嚟嘅啫，咁點解佢哋好似鬼咁會追咗我哋會人咁嘅咧？咁佢話我暫時都唔知點解，佢話咁，但係總之佢係用呢啲嘢構成嘅，佢哋應該係咁。只要佢用呢啲，我知道用呢啲嘢構成，即係我理鬼佢係人定咩啊？我理得佢啫。所以佢用呢啲嘢構成，我有辦法對付佢啦。得佢話有咩去對付佢啊？佢話我而家即刻即係試下，我哋喺呢度啊，同埋你喺軍營度調翻啲嘢，我試下做嗰啲武器出嚟咁。咁佢話佢做嗰啲咁嘅光線槍，其實佢初頭咪已經係做過啦已經。即係佢其實唔係冇講嘅，咁開頭咪照示範過俾你睇咯。但係佢好似初頭唔關事，你估都估到，後屘有用。咁結果就用啲垃圾竟然可以砌翻一支即係咁嘅嘢。咁啊唔好理佢咩嚟啦，佢都冇多解釋啦。總之呢個嘢就可以打散呢啲咁樣嘅即係咁嘅冷凝嘅 啲物質啦，係啊， 質嘅係啦。即係呢啲就打佢啦。咁就唔係實彈嚟嘅，係啲能量咁咧。你當下即係其實佢都唔係光嚟嘅，係能量嚟嘅啫。成射出嚟，嘣咁樣有 但都會爆喎，射出嚟。 射咗落去會爆嘅，係 啊。 唔係咁啊！一時時咧，有時佢直接嗰樣嘢好似變咗冰咁散咗，咁唔好理佢啦嚇。咁變咗佢就做咗好多支喎。咁啊有啲有即係有啲俾佢哋揾手揸，有啲好似炮咁喎。佢唔知嗰個整咁多出嚟，因為啲晚嘢。咁總之後屘就係啦。咁佢哋就話要去嗰個咁嘅即係嗰個核電廠啦，應該係咪？咁其實佢哋應該就係嗰度就有大本營。咁如果就成隊人就坐嗰啲好似 Alpha 咁嗰啲直升機咧。即係佢係有螺旋槳嘅咁就，即 係跟住後面開咁樣可以向後面落咁啊。 咩凡佢哋平時嗰啲聯嗰啲咩 UN 嗰啲咧，聯軍用嗰啲咁啊，咁佢哋係噴射啊，佢呢只係真係正常嗰只啊，直升機嗰只。咁去嗰度咁啊，哇打啦咁，咁結果係外邊嘅就同外邊同啲打啦試炮咧揾嗰啲怪，哇真係得喎，咁佢咪打啦打啦打。咁當然一路打都有人犧牲嘅，咁冇話贏曬嘅，咁啊各有。政府咁樣，咁結果佢哋主角同嗰個女人，你嗰隊人咧就話要入去佢哋嗰個即係嗰個核心啊，即係入去嗰、那個即係嗰個廠嘅核心，咁就話要睇下點樣去，即係睇佢都唔知點樣嘅，即係入去睇下先啊。 係睇個設施係點啊？ 係啦，咁結果佢入到去裏邊咧，就真係有個爐咁嘅嘢，咁同埋有個科學家咧死咗喺度嘅， 咁佢話嗰個科學家咧，應該其實係想阻止呢樣嘢，跟住死咗嘅。佢話應該呢啲係暴走咗嘅，即係喺佢哋預料之外嘅應該。咁佢就後屘就睇下佢開動翻佢即係嗰個電腦係做咩嘅，因為佢其實可能佢本來真係想啟動一啲嘢嘅。咁啊睇佢做咩？哦，咁佢嗰度就教佢唔知點掹掹掹掹掹掹曬嗰啲喉，跟住就要拉個掣咧。咁可能咁就會，佢話咁會關閉嗰個系統喎。係。跟住佢又喺度睇啦，又睇到佢啊點整嘅咧？咁原來佢話好似揾過啲 printer 咁嘅嘢，就將呢啲咁物質 print 成一啲好似即係呢啲鬼咁嘅人形嘅嘢。佢即係就 print 出嚟嘅喎，淨係只不過係咁嘅啫。咁但係佢哋都唔知點解佢會喐嘅，佢都唔知點解嘅。佢一路都唔知喺度講到尾最尾先知。咁總之，但係佢又見到一個個玻璃箱入邊咧係嗰啲嘢喺度喎。咁但係嗰啲嘢點解又出唔到嚟？我唔知嚇。但佢又後屘又拱得爛啲玻璃咁，佢即係早唔拱爛啦。 我唔知啊，總之臨尾好似撞爆咁啦，差唔多可以。 係咯，係啦。咁如果 佢話上面係咁打打到咁啲玻璃碎咗， 打到啲花啲， 係啊。咁我唔清楚啦嚇。咁佢又冇話玻璃隔得住佢哋 㗎。咩啊？佢啊，唔知嗰啲咩。 疑似玻璃，但唔知咩物質啦，總之 係啦。唔好理佢啦嚇。咁總之佢係一嚿一個個箱入面咁嗰啲喺度喐㗎，喺度咁樣㗎。咁當然有啲係整緊嗰啲就唔識喐㗎，即係嗰啲可能係個虛殼嚟嘅。咁即係好似嗰個 Terminator 工場咁㗎，你哋見到。 係 咁佢又話佢係即係 scan 一個人嘅一個結構咁樣去整㗎，即係咁就 print 嘅。咁總之佢就喺度係咁掹啦，好多條喉嘅，掹走都唔得嘅。咁個女人話：，嘿，你拉嗰個大掣啊嘛，咁就拉咗拉咁啊。但係嗰啲鬼已經爆玻璃出嚟，想即係咩啊？咁但係嗰下咪啱啱俾佢拉到，咁咪嗰啲嘢。 係因為上邊打到唔夠打嘅，有個已經將啲槍全部駁埋，落去一次嘅能量射出嚟，打到大爆炸啊！最尾 上邊嗰啲怪咧，佢好似捲埋一齊變咗只。變咗個大怪咁咧，你當即係佢一個 好似龍捲風咁喎， 係啦，咁啊哇好犀利咁，咁叫佢就搏埋啲槍咁犀利啊，整咗支白色定邊個定傳說巨神嗰支炮咁樣啦，砰咁射出嚟，咁嗰下都好勁嘅，咁但係佢上面有上面打啦，即係下面有佢哋喺度山大細，咁叫總之最後就差唔多同時間就制服曬呢啲咁嘅怪，咁啊隨住全部變曬好似冰咁定曬喺度。即係佢又唔係消失咗喎，佢變 係啊，定曬咯。 即係初啦，跟住後屘有消失嘅， 慢慢融咁咯，最尾係。 咁你見到嗰啲怪咧，佢其實有一啲咧都唔係好邪惡嘅喎。你見到有啲佢真係好驚啊，見到啲人打佢都好驚喎。 嗯。 即係佢唔係全部都係咁兇殘嘅，即係有啲仲比較似人嘅喎。佢唔係好似螃蟹咁喎，即係有成好似有正常身體咁嘅形狀。 有個樣添，有啲。 係有個樣嘅，係好奇怪。咁嗰啲唔知咪新做嘅咁樣啊，咁啊，總之後屘搞掂曬啲嘢啦，咁啊，原來咧嗰死人啲美軍原來都係又想即係啊，又想 re 即係嗰啲咩 re 攞咗呢個設施啊，其實 啲人係啦，咁其實個男主角最後咧同嗰個女人咧就入咗去個最核心嘅地方，即係打曬之後再入去，佢話原來咧呢啲鬼係咩控制？原來佢揾真人控制，但係嗰啲人咧全部得翻個中枢神經嘅，即係個腦同埋可能有啲神經線。咁但係咧，佢每一個都仲有個人個名喺個，即係佢有個維生器咁樣整住佢喎。其實佢哋好痛苦嘅，咁即係如果係咁樣，即係佢又唔生又唔死咁，所以咁佢就幫佢釋制逐個釋制啊。咁啊，所以個女人即係阻止佢，你做咩咁？佢話你我哋唔係要揾證據揾真相咩咁？咁佢話我哋已經知道啦咁即係佢話想幫呢班人解決，咁結果佢真係釋制所有嘢。咁但係我諗都冇用啦。咁後屘你美軍再嚟應該會。可能就會再整樣嘢，咁但係， 即係佢攞到個設施，佢都識做啦，到時就係咯。 咁跟住嗰啲軍佬亦都離開地咁啦嚇，咁唔知啊，佢話佢哋好似唔厭咁樣，係咁打仗咯咁樣嚇，咁啊冇噶啦，咁跟住差唔多咁啊完噶啦，係咪啊？最尾咪咁啊？ 最尾咪可以坐直升機定咩咁走啊？ 係啊，嗰個靚妹人我哋拜拜，同佢拜拜咁啊完噶啦，佢冇乜話咩後著，再有啲咩，佢又冇話其實啲人未死曬，佢冇咁講，真係完場咁啊，暫時就完場啦。咁啊呢套嘢如果你講個橋啊結構啊咁我覺得喂寫得好過好多即係大片啦、啊、老實講。 上戲院都可以片返唔夠呢套寫得唔好。 即係你講嗰啲橋啊或者個古仔都係啦。咁只不過呢套唔始終個製作未去到 AAA 級啦、啊。但佢都唔好 cheap 㗎喎。 係、我覺得佢個即係個核電廠開景有少少似 game 嗰啲啦佢做到。 哦，系，佢直情后屘去打嗰阵，突然间佢哋着嗰啲军服都唔同嘅，直情好科幻嘅。 咪突然间就着嗰啲甲咧，系嗰啲打机入边嗰啲咁嘅衫 啊， 系咯。 系啊，都唔知点解突然间有啲咁嘅装备咧，大佬。 系平时明明美军嗰啲衫，点解临尾着晒好似人哋啲打机嗰啲咁嘅衫啊？ 未来世界咁啊！突然间嗰段好似打嘅。 係咯。 唔知啊，不過你唔係咁啊，唔覺得科幻嘅，我 OK 係冇問題係咯。 係。 OK 嘅係。嚇咁啊咁啊，係咯冇啊咁啊古仔叫做咁叫粗粗講過下啦，咁啊係一套有解釋有佢自己自圓其説嘅方法嚟解釋佢哋見到一啲佢哋睇落好似好靈異嘅東西啊，咁呢個就係、是。我覺得其實科幻是要這樣，即是你要徹底一點、啊、不如、啊、那以往不是沒有作品嘗試的，我早一點可能 REC 那些演有啦，其實 REC 就是那套西班牙，首先是西班牙那套喪屍片，他最初不是說有隻怪女，其實就是教廷捉了小女做那些驅魔人實驗，就是不知道整了什麼好像血清那樣，誰知道那血清原來就是喪屍病毒嘛，後來變了 是反而被他擴散了嘛，反而。 是啦，咁明明初初好像是起源於一個實驗嘛，但後來咦又沒有，又是變回喪屍片，他又沒有將那樣好像再點發揮啦。咁就怪女 無端變返鬼怪啲呀，佢諗起返。 佢第二集呢點解嗰啲喪屍照鏡係嗰個怪女個樣子，咁同埋點解念經，即係念嗰啲即係玫瑰經咩經嘅，係咪定係念咩經，我唔記得咗念。 咪最緊要佢聽到佢嗰啲聖詩定唔知咩，跟住佢哋會定咗喺度啊。又開始。 咁嗰個冇影響嗰、那個原來嗰個伯係龍嘅，即係嗰個喪屍呀。咁你咁咁、啊、突然間又變返係鬼咩，咁之前唔係話係virus 咁，唔知嗰種 係有條嘢咁啊，無端個宿主喺度原本佢條蟲咁嘅嘢啊，變咗。 係啦，咁但係佢去到最尾嗰集啦，即係上次船嗰集，佢又變翻係科學嘅，又冇鬼喎。咁我唔知佢啦 ，OK 唔知道。但係咧，佢都冇再喺嗰個實驗嗰樣嘢度再講，好可惜。但係我覺得嗰個實驗先得人驚。 嗯， 佢又冇再講。咁今個禮拜啱啱呢套鬼魔童，其實又係有少少嗱，佢條橋係嘅，但係佢又冇點再發揮落去。咁反而咧呢套咁嘅 Lazarus 嘅電影咧，啊佢又即係貫徹咧由頭到尾都係，即係佢反而初初你會覺得係鬼啊，但係佢後屘講下講下，原來係可以用科學解釋，原來我哋面對緊嘅係一個兵器嚟嘅，唔係鬼嚟嘅。咁佢又可以俾佢講到尾，仲俾佢做到一啲武器出嚟對付佢。咁你可以話其實佢係一個 Ghostbuster 嘅一個 serious 版啦。 我覺得相反咯，即係我啲就係、是、其實係鬼，因為佢出面包到好科幻咁，但係都係講鬼嘅啲嘢。 佢呢個其實係唔係鬼，就係包到好似鬼啊嘛。 係咯，係即係調轉咁樣。 但佢最尾都係做個光線槍出嚟打你啫。 係咯， 你換咗隻音樂，你就覺得係一樣噶啦。你佢哋出動，你換隻嗲嗲嗲嗲嗲嗲咁，你係覺得呢套係 Ghostbuster 嚟嘅，係咯。咁我就幾滿意嘅。如果哇，如果以一個咁嘅，即係只不過係一個 Lazarus 電影啫。咁哇就好好啊！即係如果真係呢啲唔係嘥曬台咁渣，咁都建議大家可以睇下喎呢一出，係咯，冇 係個氣氛好 OK 啊！啲人係 係啊，其實啲人演出都唔差喎，即係冇話誒好渣啊咁喎，唔係 好似嘥曬台啲，好似就少揸流灘咁嘅，我成日講佢做嗰啲。 我嘥曬台就係、是、啊，如果平時嗰啲咯，但佢有時好犀利噶嘛，又可以揾到啲好勁嘅人嚟客串一兩個角色，甚至Sarah Connor Linda Hamilton 都有啊，嗰次咪打海怪嗰個叫咩咧？ 嗯， 佢咪做過唔知女嘅男長啊？唔係添啊，唔知男長佢淨係係咪提督啊？定咩啊？ 係， 嗰啲叫 咩？ 係咯，咪上將啊，係啊，海軍上將嗰只。咁咯，咁嗱，咁今次呢套係充滿呢、這個軍事感嘅成套啊。 係， 係啊，咁好好睇，即係冇話揸流灘嘅完全。咁如果大家對以往嘅打呢個脱血戰士啊，打異形都即係好有興趣咧，咁啊，哇，真係要睇下呢出，即係佢係有呢幾套戲結合嘅感覺嘅，竟然。 唔係因為劇好，因為自從即係呢即係異形同脱血戰士，即係原本舊嗰啲啦之外咧，我覺得成日新嗰啲咧，或者新作嗰啲咧，啲打怪嗰啲咧，成日我覺得係唔即係佢好想認真，但我睇到好想笑嘅會。 即係嗰啲扮異形嗰啲嘛，你講。 係啊，即係或者。喂，至於佢打啲怪位嗰啲，我啲戲咧，而家新做嗰啲，我成日覺得，因為佢好似好認真想做，但係點解我睇到想笑嘅佢哋做到？ 即係上一套即係比較我冇 expectation， 但係睇完哇都幾好睇嘅咧，就係咩啊嘛，都叫做咩啊 ，Pitch Black 啊，即係啊雲迪素嗰度咧， 嚇， 嗰個叫咩？ 哦，我第正片第一集叫咩添 ？Reading 唔係嗰個咪叫 Pitch Black 咯。 是中文我唔記得叫咩。 即係 Reddick 嘅第一集嘛 ,Reddick 就係佢自己個角色個名嘛，第二集唔好睇啦，第二第三集其實我都覺得唔好睇。 第一集嗰陣去咗個星球，即遇到啲即係怕光嘅怪物，但係一冇光佢就好恐怖噶嘛，即係會走出嚟。嗰套我都覺得好 OK 喎。 係嗰個低不值，但係認真拍唔係咩咯？係 啊， 即係唔會覺得咩咯，係咯。 所以其實又唔係話一定係同錢啊嗰啲有關㗎。 係佢啲人嗰個氣氛做出嚟，你覺得係做唔做到嘅？因為佢嗰啲就算啲特技好勁咁，但係佢好流啊，成日講嗰啲。即係佢就算有特技，但係我都想笑噶嘛，見到佢咁樣。 總之呢啲咧，其實你真係睇佢拍嗰個識唔識啦。但係當然咧，呢套 special 又我又唔係覺得好，真係做到好驚嚇。即係佢個怪物嗰度咧，就其實就係咁嘅啫。即係你知道話佢嘅能力係咁嘅，咁啫。但係你驚嚇唔驚嚇，我都得一啲光咁嘅啫，光。 唔係係其實係因為佢本身都係人形啦，冇乜話咩驚唔驚或係咩咁。但係其實係做到嗰個氣氛嗰個緊張感最極咯，我覺得係。 啊，係緊張感佢係做到嘅。 系咯，即系如果你话呢套就系啦，咁你话如果系即系唔系话即系你见到有新怪或者咩好惊嗰啲就冇嘅， 系咁嘅， 系啦， 即系分分钟佢可能好睇过嗰啲铁血战士嗰啲续篇，老实讲， 哦，唔系铁血战士续篇唔得啦，嗰啲， 真系唔得， 系，仲要揾只咩？嗰阵时嗰个 S 仲要揾只原装铁血战士制旗变咗小丑嘅， 哦，即系上次阿大鼻阿光头 嗰套啊，系咯，佢翻嚟揾翻只原装嗰只嚟做小丑啊，咩放咗佢唔够几分钟俾人打瓜咗啊！就 系咯，哦，呢个一阵会讲嘅，又系一啲改编嘅问题，呢啲属于， 嗯， 系可以讲下，系咁啊，好嘅，咁呢套介绍完未？咩再想讲下？ 我差唔多啊，新嘢喎， 哦，都差唔多啦，不过系觉得佢嗰个所谓冷凝水嗰个技术，我觉得怪怪地，即系点解可以系即系精神感应去操控？定呢个系到底一个？ 解噶啦，呢个 尿涕有冇机咁啊？好似。 系啊，边有得解嘅？系咯，点系咯？点解？点解嗱嗱坐入间外面，好可以控制咗几个波喺度飞？ 吓，佢话唔系洛夫斯基粒子啊嘛，后屘解翻。 呢个后屘吹嘅，嗰时都冇咁讲。 系我嗰时冇嘅。 可能呢度都系咪洛夫斯基粒子咧？ 系啊，唔知啊，可能系啊，佢冇讲嘅嘢， 所以 又系新嘅粒子嚟操控啊。 唔知啊，咁呢个唔重要啦，即系佢其实都用咗。幾重嘅嘢去嘗試解釋嗰啲係咩啊？最少係咪？即係佢嘗試去解釋啦，因為始終係科幻嘅嘛。如果佢 100% 係做到，佢係科學啦，大佬。 係即刻有啦，而家 成整啦，最好係嘛？咁犀利係咪先？成整出嚟打啦，係嘛？咁啊冇嘅，係咯。咁啊唔係 100%， 咁但係佢要起碼有去。嘗試揾啲嘢去解一下咁樣啦，係 OK。咁佢 唔係即係將佢講，因為解釋你唔會覺得係即係好戇居啊，或者咩咁咯，係咯。你想要呢樣嘢嘅其實， 佢自己講得通嘅個古仔入邊， 係咯。 冇話犯曬博啊，有冇搞錯啊？即係佢唔係自己講完一樣嘢違反翻自己啊嘛？個重點係。 係我頭話睇唔到，轉頭又睇到，我唔知咩事嗰啲咁咯。 唔知咩事咁，佢冇嘅，佢 OK 嘅，就咁啦。咁好介绍大家睇，咁呢套暂时个中文名亦做幽冥。 嗯。 係啦，就係咁樣。咁其实应该陆续会喺唔同嘅平台有㗎啦。因为昨日我哋话咗只新一制啫，所以就暂时英文。咁应该有中文㗎啦，好快已经。 嗯，係。 好，大家快啲睇 ,ok。好。哇，咁继续讲落去。咁其实呢本来仲有两套电视劇要讲嘅。都系一套都系 Lesbos 嘅，叫做 3%。咁佢英文名就咁三字，即係呢個阿拉伯數字三，跟住即係 percent 咁，即係嗰個符號啊。 係係。 咁就算㗎喇喎。咁中文佢就叫做3%，即係好直譯㗎，OK。咁大家可以嚟睇下。咁我介紹下啫，純粹 OK。因為可能今日唔夠時間講得太詳細，因為初頭諗住今日冇咩講，咩講幾套嘢，咁一節目又唔係喎，有好多話頭抌咗出嚟啊。咁樣。 係係。 又真係星戰，又真係。又做啦，咁大家又叫佢講，但其實我冇咩講嘅星戰講，即係如果意思今次呢套戲有咩，我都知嘅嘢有限啊。咁但係可能要即係都講少少啦，係啦，因為馬仔都話有啲人對舊嘅星戰好似都唔識啊。咁如果熟悉舊星戰嘅朋友，可能一陣我悶都唔定啦，調翻轉。咁一陣先講一 part 啦，咁我哋不如草草介紹下呢兩套電視劇算數啦，暫時可能因為佢都仲做噶嘛，可能我遲下先再詳細講，會唔會咁好啲？ 是 是好，咁講下嗰個咩3%咩嚟㗎，都係 Lesbos 嘅，咁呢套就真係劇嚟嘅，咁佢其實就一嘢抌咗出嚟㗎，我都唔記得佢係有幾多集嘅呢，佢係有好似呢十集八集咁㗎咋，咁但係當然啦，最奇怪就係呢個唔係一個英文嘅作品嚟㗎， 係 唔係英文作品咩作品呢，咁好似係係咪 啊，佢系边度嘅？系咪佢巴西啊？好似系巴西啊。 系。 咁所以里面都好多黑黑地啊，甚至乎黑人嘅角色好多，但系当然都有白人嘅。咁佢就唔係講英文嘅原本，咁但係呢佢就有一個版本就係英文版嘅，咁我叫睇咗第一集嘅英文版嘅第一集，咁其他就叽里咕噜唔知講咩，即係我有望過下頭跟住嗰幾集，但係就唔講曬啦 ,ok, 咁好啦，咁呢度講咩嘅呢，講踢波啊巴西啊，咁唔係嘅，咁就講呢個未來嘅世界嚟嘅，即係又係啲反烏托邦，其實呢兩套都係反烏托邦嘅故仔，咁一套叫 3%, 咁另一套呢叫做 Incorporate, 即係大家有個 game 都咁叫㗎，咁但係呢個唔係嗰個 game, 冇關係㗎 ,Incorporate, 咁佢就多數譯做無政府主義，咁亦都有個譯法叫做企業未來，咁有一個叫做咩全面，其實咩讀黑入嘅叫蟹入呢，即係佢黑客個黑㗎嘛，但係其實嗰個字平時係蟹㗎嘛，係咪蟹人。蟹入唔好理佢啦，咁但一般佢哋都会译做无政府主义，咁嗰套又讲一个未来世界翻工，哇好闷，唔系嗰套先系好睇。咁好啦，讲翻 3% 先，咁 3% 就一个巴西嘅 Letter 嘅一个作品啦，咁就八集嘅一次个抌出嚟，你知道一次过喺呢个11月25号已经抌咗出嚟嘅，即系巴西啊，我哋有。咁我唔知道英文版系几时啦，咁但系暂时我哋睇到第一集嘅英文，即系有英文配音。咁佢又呢個大致上呢就話呢個地球喺未來呢就即係資源好有限啊咁啦，咁一般人都係好似住喺啲好貧民窟咁嘅地方，咁原來因為得 3% 嘅人呢就可以去到佢一個叫做 offshore 嘅一個咁嘅，即係一個咁係咪一個城市啊，咁嗰度呢就好正嘅，即係無憂嘅生活咁樣，咁就呢佢要揀啲人出嚟嘅，咁佢話嗰度呢正常啊罪案率係零喎， 是 咁，但係呢佢呢度就透露咗呢就啱啱發生咗有史以嚟第一宗嘅即係兇殺案，咁佢哋就怪罪於呢一個即係考核啲人即係可以入去，即係佢原來話啲僆仔呢去到某個年紀，我唔知咪18歲定幾多歲啦 ,ok, 咁就可以去參加一次評核到出嚟呢，即係你係合資格你就可以去嗰個 offshore 嗰個城市，咁個個都想去嘅，即係其實有啲即係你知好多嗰啲古仔都係有佢哋平時住得好差食得好差，咁永遠有個好似天堂一樣嘅地方，咁個都想去嗰度啦，係咪， 係好多次啦。 唔開佢就講呢樣嘢，咁但係佢呢度集中就係講嗰個考試嗰樣嘢，即係當然佢唔係一個試啦，即係裏面要經過好多關嘅，即係好似嗰啲考太空人咁樣，又俾嘢你砌呀，跟住又唔知點就整你呀，咁等你睇下你過唔過到關，你又唔知道其實佢真正考你乜嘢喎，佢表面上考你一樣嘢，但可能考你第二樣嘢喎。 嗯。 是啊，即係佢可能睇你識唔識應急，咁可能你淨係死板咁唔得嘅，咁總之佢又考你好多包括人性啊好多嘢，咁中間就有好多呢，即係初到好自負嘅人呢好開頭已經衰咗，咁甚至有人即係衰咗接受唔到自殺嘅，佢都有講，咁所以你呢個可能有少少反映即係真係現實考試呢樣嘢，我都覺得有啲，咁所以呢套呢如果你睇呢就從呢個角度睇呢都得意嘅，即係佢都係用咗個未來世界咧去反映少少，其實而家個社會即係其實都有啲咁嘅狀況嘅，其實都係，即係你都係咁上下嚇，就要考個試嚇，咁考個試你過唔到就好似你係玩完咁啦嘛。 哦，係決定你之後點樣過啊？ 係啦，係啦，係啦，好似你之後上等人定下等人啊，咁好似就係靠嗰樣嘢啊，咁而嗰個試係咪好公平？其實又唔係好公平嘅啫。即係總之佢都係考啲好單嘅嘢，咁唔代表我有冇第二啲用㗎嘛，係咪，咁總之即係佢都係有少少玩啲咁嘅嘢，咁當然佢又裏面亦都玩嗰個咁嘅，即係咁講呢個咪即係教育局局長呢、這個如果係咁啫，係咪，咁我唔知佢啦，係啦，咁佢係冇教育過，佢又講你唔係平時又冇讀書㗎，即係唔係話因為學校考㗎，即係你平時唔拉監係去到嗰陣就去考㗎喎，咁所以呢條友呢就設計啲咁樣嘅考嚟嘅嘢，咁佢就每一集就有啲唔同嘅關要俾佢哋過，係咁佢暫時就好似佢講主角地一個 team 咯，咁其實好多 team 嘅，係咁佢成日都聽到第二啲 team 收咗啊，咁又要走啊咁樣，咁最得意咧，佢就另外咧呢個世界咧就有啲反抗軍嘅一樣，因為永遠有呢啲嘢，咁佢就有個消息就話咧，原來喺今次嘅呢啲嘅考核嘅人裏面咧，佢好多嘅喎，講嚇，即係你知道一舊年紀就去有幾多人，好多噶嘛。佢有混咗一個，就唔知點解佢咁清楚係一個啦嘅嗰啲嘅反抗軍嘅人嘅喺裏面， 得老鳳。 其實你第一集到尾就知道就係個女主角。 嗯。 都講咗俾你聽嘅，就係啊，唔係迷嚟嘅，即係對觀眾嚟講唔係迷。咁佢就點樣去，即係去隱藏自己，同埋佢點樣埋呢個咩頭身咧？嚇，佢都係信任咧，就係講啲乜嘢。咁當然佢亦都係講佢一班同伴點樣過關啦。咁呢個你可以話係喺一眾平時睇嗰啲咁嘅反烏托邦電影入邊咧，佢喺度幾唔同嘅一個 approach。 嗯， 即係佢唔係去揸槍去戰鬥，唔係咁戰鬥，佢係要去考啊。過一啲，佢唔係寫字嗰啲啊，嗰啲門啊，即係佢過好多啲咁嘅人哋設計俾你嘅關啊，要過，唔係打過嗰啲關係，係啊，即係似玩遊戲嘅，係啊，咁變咗呢件事又其實幾得意嘅，係啦，咁大家就有興趣就睇下呢個 3% 啊，咁啊唔多講住，或者睇多幾集，有機會先同阿即係再講啦，好嗎？咁最特別咧，呢個女主角就應該係細路女嚟噶，即係如果喺呢個故事入邊。即係佢話啱啱夠稱咁啊，去咩啊嘛？但係其實呢個演員真人30歲嘅，係啊，細細粒嘅咁，你睇落好似以為佢好好細個，唔係， 以為十幾歲，其實30歲， 女人嚟嘅啫。 嗯， 唔知我根據資料咁講嘅，我唔知有冇搞錯，咁撳錯第二條線，唔知鬼識啊！大佬嗰啲巴西，喂大佬巴西明星啊，對大佬我梗係唔識啊，大佬嚇又唔係球星，大佬睇都冇睇過啊呢啲 ，OK。咁但係 OK 嘅，即係佢哋都做得幾好嘅，其實都係。咁睇下有興趣睇下呢個 3%， 咁又係玩一啲反烏托邦嘅末世故事，一個好唔同嘅 approach。好，講下嗰個嘅另外一個無政府主義啊 ，incorporate 咩嚟嘅咧？咁其實咧係啊 Matt Damon 啊 Ben Affleck 啊嗰啲即係呢啲咁嘅人即係搞嗰間公司啊。 嗯。 咁啊，嗰間公司製作嘅。即 是 老細就佛力佢哋一班。 是蝙蝠俠。 即是現在蝙蝠 俠。現在蝙蝠 俠。哦這個真是 Sci-Fi 台的原來。哦這個 Sci-Fi 台 ,OK。咁是劇來的。咁但是我又覺得這套又有這套好看的地方的。咁他就你覺得好像不是好像啲無線劇咁嘅啫喎。咁講佢哋喺個公司好像成日想向上爬咁樣。咁但是又不是咁簡單。原來喺嗰個未來世界呢已經又係周圍爛曬，咁只係有佢哋住緊嗰啲城市先靚嘅啫。咁佢其實好假喎，原來嗰啲 highway 咁平時去經過，哇好靚啊，綠草如茵啊，周圍佢原來假嘅，原來嗰兩埲牆係投射。佢個鏡頭一路升高，升高咧，升到某個高度過咗嗰個牆啦。原來周圍爛曬啲核戰之後咁嘅。 嗯， 係啊，咁都係個城市就真嘅啦。所以佢就即係做咗個假象，咁其實佢哋知係假嘅，佢唔係唔知嘅。咁所以佢呢個叫 green zone。即係一個綠色區咁，咁綠色區外面就有啲個紅色區，咁啊紅色區就咩？哇，好即係污糟邋遢啊，好乜嘢嘅？咩犯罪率可以 100% 咁滯 ？OK， 咁啊，但係咧嗰啲綠色松人咧，原來咧不忘咧夜晚都係嗰度 FIFA 喎，最得意就係、是、會去嘅，咁但係又唔係犯法嘅喎，你咪去咯 ，OK 噶，佢即係你紅色啲唔准入嚟，即係唔係嗰啲綠色啲唔准出去噶嘛，咁。咁原來呢啲都唔係最低階層，最低階層原來仲有啲難民。咁原來呢個男主角正就係呢原來係假嘅個身份。佢就係嗰啲咩難民出身。咁第二集先講返原來佢細細個就個老豆咁嚟咗呢度。咁老豆仲同佢講完一番鼓勵說話之後跳樓死咗。 嗯。 真係呢個鼓勵真係幾好鼓勵。咁跟住就佢就自己維生咁就識咗即係有個女仔咁樣即係細路仔嚟嗰陣咁嗰係細路女嚟。咁總之佢原來呢點解佢而家要混入去呢個企業度用一個假身份呢咁原來佢就想搵返呢個女仔。咁又係原來一個資料度呢佢就發現呢個女仔呢好似即係其實好應該係逆咗容嘅但係佢話佢都判斷到佢係即係應該係 70% 係相似所以佢應該係佢。佢就話俾人好唔知賣咗去做雞咁樣。咁就佢呢啲雞係高級㗎即係唔係好似佢嗰啲 red song 嗰啲喎即係西光頸靚呀咁嗰啲嚟。咁所以佢成日想去即係救佢哋唔知點樣咁。咁呢個呢又係佢一個朋友個姊妹我諗佢家姐因為佢似嗰個 friend 好似細個啲。咁嗰個就喺個 Red Song 度嘅繼續。咁初初仲俾個有個黑社會大佬呢就捉咗話賣煙仔仲要斬咗隻手。咁但係見到佢嘩幾好打喎。咁不如就你跟我搵食就去打黑拳啦。咁即係成日英雄嚟嘅其實嗰邊嘅故事係。咁啊呢邊呢個男主角呢就嗰個企業度就即係用咗不擇手段嘅方法但係其實佢個心係內疚㗎咁就害咗佢個 個頭。佢初初唔知佢做咩，你以為佢係去做商業間諜偷啲資料，原來佢唔係偷完咧塞咗入佢個袋度，咁啊等佢攋嘢。原來佢冇興趣嘅，你知道佢只不過想嫁禍佢。咁啊，原來就想升上佢個位，升上個位咧，佢就話佢就個職權咧就可以去查到佢想查嗰啲嘢。原來就係咁。咁而佢亦都唔簡單，亦都埋咗一個，佢要結曬婚嘅咯。佢個老婆咧就係呢個公司嗰個女 CEO 個女嚟嘅。咁所以其實佢係皇馬垮嚟嘅，根本已經。 是副馬嚟嘅， 但我又唔知點解佢咁低級，我唔知道，即係當然佢唔係好低級嘅，但係即係意思佢又唔係話好高級，即係佢唔會喺董事會坐喺度，因為佢老婆都冇喺裏面做，佢自己手上開啲診所幫人整容嘅。咁但係佢呢個世界咧，平時啲科技唔算好高嘅，只不過你見到佢哋用啲車就係、是、即係自己行啦，你講個目的地自己去，但係個樣咧，好似你而家睇車展啲 concept car 咁嘅樣嘅啫，唔係特別怪嘅，即係唔怪嘅，一啲都唔怪嘅。是你而家見到嘅喺嗰啲 concept car 度，咁跟住佢哋用嗰啲電腦咩？佢其實有個台面咯。如果大家睇過嗰啲 Sony 啊，咩嗰啲成日話啲咩未來世界，佢直接用翻嗰啲嘢嘅，就擺一嚿圓形嘢咁嗰個嘢就可以 operate 到成個嘢啊，咁、那個嘢可以 store 到啲 data 咁。直情係你見過嗰啲嘢喺啲廣告度都嚇，即係唔係佢冇喺呢套戲度咧重新諗過一堆即係新奇嘅嘢嘅。所以你睇好自然嘅，咁佢哋住屋啲屋又正常嘅啫，又唔係怪嘅。佢著就正著翻普通西裝嘅啫，即係正常嗰啲好正常。咁咧，但係佢嗰個整容醫院就怪啦。因為佢老婆咧就即係其實佢以前啲受過啲乜嘢，唔知係咪俾人綁架過可能。咁佢一有嘢刺激佢咧，佢就揾把刀戒手嘅，揾手術刀戒喎。咁啊戒得好深啦、啊。咁點咧？跟住佢原來跟住咧，佢就揾支好似。搵支嘢噴咧，咁噴完起泡可以將拉都冇喎， 係即刻好翻復原， 即刻好翻係犀利過呢個狼人 Wolverine 係，咁哇會咁樣嘅，咁呢個科技就奇怪少少，係啦，即係同埋佢啲整容科技就好高嘅，反而調翻轉，即係可能嗰個人俾人切咗隻耳仔，可以幫佢整翻，唔係假嘅喎， 係 嚇，即係真係整翻隻耳仔出嚟，咁即係呢個嘢，我就覺得呢個就高超咗少少嚇，咁佢平時啲科技咧就好正常咁好啦，咁呢個本身就未知點啦，因為其實開咗兩集，咁大家有興趣可以睇下。咁其實係一個我覺得幾有趣講個未來世界嘅嘢。咁佢將呢個辦公室鬥爭又結合咗一啲即係其實你可以話佢哋都係屬於有少少，佢唔係真係反抗軍，但係佢係其實都係同呢個公司其實係對立嘅。咁但係佢就未至於暫時，但其實佢個主角唔係，因為但係似乎佢真係有啲係想即係、就是、想推翻呢樣嘅人嘅，都係有嘅。咁其實呢個都係一個反烏托邦世界嘅故事啦。咁就兩個同上三個 percent 好唔同，但係兩個都係講個未來世界。咁大家睇下有興趣，呢兩套咧都可以推薦俾大家睇睇。我 OK 喎，我都睇一個，即係個男主角你可以當佢有少少夜神月咁，雖然佢未去到福克度咁，但係咧佢成日咧。做完啲嘢咧，以為冇人知道，但又俾嗰個 security 咧查曬出嚟。咁但佢又有辦法，後屘又好似死梗啊！呢次叫咗又俾佢揾到藉口咧，又開脱到喎。 嗯， 即係有少少嗰種咧嚇，夜神月嗰種咧嚇，即係你捉到我咩？但原來我又有辦法令到你，即係你又咬我唔入嗰啲咧，即係佢玩呢啲嘢嘅嚇。 都係鬥啲橋嗰啲我哋咁啊。 是的，不過當然他沒有那麼說他聰明到這樣，即是他 沒有一面倒，真的很 一面倒，即是他都很害怕， 是的，所以他剛剛緊緊的方法救到 他，剛才好像表現得很冷靜，但其實他很害怕、 嗯、 即是他未去到說即是那麼誇張的神，沒有的，不是的，還有他害了個上司，他見到上司受刑，其實他都不是很即是過意得去，但是他又沒辦法不這樣做不行，那家人又他的朋友來的，他認識的，為什麼他即是即係好慘嘅，即係嗰個其實係要承受好多啲嘢啊！即係夾硬要做啲自己都好好違背自己嘅嘢咁。嗱，咁好明顯咧，呢、這個表現就好過 Origin 入邊阿瑪莎啦。大家比較一下點樣寫故仔 ，OK？ 點樣就寫故仔，你先有嗰個心理方面嘅描寫。 咪立體啲一個人嚟啊，似翻。 係啦，你唔係一味講到佢好似魔鬼托世咁樣咁。咁你係你 整個好兇狠嘅樣子就話佢咩？ 唔係，即係你嗰套如果係兇笑咧 ，OK 嘅。咁呢套唔係兇笑啊，大佬啊，馬生唔係狼生啊，即係 嚇，佢好表面咁做好惡個樣子，又話佢好勁咁啊，啲人好驚，唔知做咩喎真 係。我睇到喺度笑，我會喺度笑。 係啊，我覺得會咯。 咁反而呢一套無政府主義咧，佢就表現到一個比較平衡。 咁我覺得佢咁係好過阿夜神月呢份。 唔係夜神月嚟咗地啊嘛，因為 係，不過佢個對手 L 都誇啊嘛，咁變咗佢 係啊，咁你兩個都唔係正常人，咁就冇乜所謂嘅，要睇嗰時就。 唔係，即係嗰個動漫感好好強咯。 係啊，係好勁啊！ 套係現實啲咯，雖然佢個故事背景係唔係一個現實世界，一個未來，但你又唔會睇唔明嘅，因為其實佢唔係好唔同嘅啫，同我哋其實唔係好唔同嘅。 係 係啊，咁都好建議大家即係睇下呢兩套都值得介紹嘅。係啊， 嗯， 咁啫，冇乜特別。係啦，咁遲下或者睇多幾集或者點先再講。係啊，好咁啊，講咩啊？講下。星戰 預告片啊嘛，係星戰啊，星戰先啊。 星戰啦，咁其實星戰咩講？星戰其實冇咩講嘅，大佬真係又未睇。咁啊，飛又買咗，咁但係就未睇啦。咁咁啊，不過咧，我揭過下啲咩 entertainment 嗰啲咁嘅雜誌咧，揭下有冇買翻嚟啊，冇對住啊。咁啊，裏邊都有啲文章咁有提及啦。咁啊，講下佢哋 U Wing 啦，即係今次嗰只即係叫做主角地坐嗰只艇，只洗頭艇。咁佢話原來呢係搵啲即係搵啲唔同嘅嘢砌出嚟嘅咋喎，唔係一隻新造嘅船嚟嘅。咁佢話呢佢嗰、那個好明顯啦，佢後面有四支引擎就睇得出係 X-Wing 嘅。 呢個我知係個尾喎係 X-Wing 啊。 明顯啲啦。咁到底佢個機艙係咩嚟呢，咁扁平就係咁到底係架 slow speed 打即係佢平時嗰架打台塔嗰架定係咩咁。喔、哦、原來唔係嗰架係 Y-Wing 嗰個機艙嚟嘅。即係 Y Wing 即係嗰架應該算係 Bomber 啦，係嘛？即係其實New Hope 入邊都有嘅，咁咪因為炸死亡星好似都有 Y Wing。 有個機艙有即係方方地長咁樣型，跟住後邊有兩碌嘢對出嚟，好似有啲油管啊，有啲支架嗰只咪 Y Wing。 梯形㗎嘛， 哈哈！ 即係佢嗰個引擎好騎呢嘅，係一支支係啦，好似得啲支架咁嘅，前面係一個圓形嘅。即係其實某程度上呢個高達嘅。即係嗰時舊嗰套啊，個劇場版入邊咧，咪 G 戰機咪轉咗做呢個 G Booster 嘅，即係 G Booster 嗰個側邊嗰兩個嘢有啲似，咁但係當然嗰兩個就唔係支架啦 ，OK， 咁但係你話玩支架呢樣嘢咧就有嘅，啊即係卡多奇後屘有，咁呢下嘢我睇法都係抄呢個 Star Wars 呢個 Y Wing， 即係太空啲嘢就可以係支架噶嘛，唔一定要係即係要係實實嘅，咁 Y Wing 佢就攞咗個機頭。 系， 跟住咦？咁但系咁嗰块变形液边度嚟嘅？完全未见过。咁佢话原来呢个科技嗱，佢呢个就唔系话直接砌上，佢话系科技系嚟自咧，即系前传入边嗰啲 Jedi 用嗰啲嗰啲叫咩啊 ？Big Insector 系好似系系啊。咁就嗰时阿 Obi-Wan 啊，阿边个啊？阿 Anakin 啊，咪初到咪揸啲机咧，佢好骑嚟噶嘛，细细架嘅啫，好似个车咁细嘅。 是打嗰陣時候可以開咗兩邊翼好似變咗泰菲塔咁㗎嘛。 係啦佢話就係嗰啲翼即係演變出嚟。 變形嗰個能力啦可能佢到嗰個就係嗰個。 總之佢係演變出嚟就唔係直接裝落去嘅即係佢話過咁多年已經係變咗第二樣嘢㗎啦。咁佢就嗰個就係咁樣嚟。即係嗰啲機其實係似泰菲塔因為佢嗰啲機個佢雖然咁細架但係佢個機艙嘅前面都係咁六角形玻璃。即係佢，但係意思嗰個位唔係睇嘢喎，係佢腳踩住嗰個咁細嘅啫。 係咯。 佢後面係成個機艙喎，即係好騎呢嘅，所以我都覺得係。咁但係你正面睇一個係有啲似泰菲塔，因為縮咗水嘅泰菲塔。 係。 啊，咁就咁啦。咁呢個機原來就係咁啊。佢哋話哦，設計出嚟就好似你諗啲車咧，有時都會冚埋啲唔同嘅零件。咁佢話 係積木車嘛，啲人講啊。 即係冚埋啲唔同零件咁樣玩啦。咁佢就話係咁樣，即係 concept 係咁。咁就唔係一架即係全新做出嚟嘅船嚟嘅，其實咁 OK， 咁呢個叫做佢又咁解釋過啦。好啦，咁另外咁佢嗰啲文章竟然就話啊，你知道個老豆啊，就係去玩嗰啲水晶嘅啊， 整啲鋼劍嘅水晶啊， 即係都係嗰啲水晶啦。咁啲水晶又大又細，咁佢原來話個 Death Star 個炮就需要呢啲水晶。咁但係佢個文章就竟然話嗰個水晶係要嚟拋啊個光劍，但係我哋一路嘅理解咧，其實光劍係有電池嘅，咁亦都係對白中亦都有提過嘅， 嗯， 啊、即係龜公精啊鬧嗰時啊後生仲梳條辮嘅，好變運都唔識咗嘢嘥電， 係， 咁啊有講過，咁亦都有光劍嘅解剖圖，咁啊最尾嗰節咧，即係大家買支玩具嘅激光劍翻嚟啊，嘅 lightsaber 其實都係嗰度入電噶， 就係嗰度啦。但係佢就中間嗰條芯嗰個係電咯，唔係成個，有一條芯嘅嗰條係電嚟。咁如果電咧消耗得好慢嘅，所以你好少見到佢打得下霧。咁唔知啊，咁人哋啲即係好勁嘅咩電池，如果我哋用緊嗰啲咩，甚至會爆炸咩？你估係咪？咁啊唔會嘅。咁甚至乎咧，有啲舊啲嘅作品咧，有講過話以前最舊嘅光劍啊，即係初代嘅光劍，佢就係孭個電池喺背脊拖條線嚟推嘅，即係要拖條線嘅。 係。 咁你話 即係好似只艾比安咁樣。 咩艾比安？ 永根藤入面嗰只 雙龍嗰只， 係兩個龍頭可以變形嗰、那個。 咁誒是但啦，係你當係啊，即係總之係個劍嗰、那個尾咪拖住條電線喺個背脊有個箱咁，即係佢最早期嗰啲光劍係咁嘅，即係如果你睇翻佢哋有啲咁嘅資料啊， 啲設定啊有資料 啦，都係器武嘅。咁所以其實嗰把劍係行電嘅喎，唔係第二樣嘢嘅喎，唔係用 force 嘅喎，用 force 就大鑊啦，係咪先？用得多個人都攰啊，大佬。即係擺 住。咪變咗上次哦，我啲小片嗰啲會曲啊，攬埋住咁啊，用 force。 咁其實好明顯係行電。咁以前係即係咁講。咁到底係咪今次佢改咗呢？咁大家即管睇下套戲有冇咁講啦。即係呢就啲文章，有時啲文章可能會寫錯㗎嘛。係咪？你尤其是香港嗰啲呢，就多人鬼佬寫錯機會就細啲呢，但都會呢。香港係直情你唔好信呢。我見到個報道話黎海沙今次係梳返嗰個頭，我都見過。 係 吓、啊。有咩？ 冇啊，可以。 仲有扎孖辮咩？即係佢都唔知寫乜嘅，即係所以有時啲報道啊唔好信信啊，咁啊睇下今次套戲入面有冇咁講啦 ，OK 有冇話又話嗰啲石係光劍嘅能量啦，咁啊如果有都幾奇怪，即係其實嗰啲石就唔係攞嚟做能量，唔係做電池，其實係你嗰啲能量通過嗰個石就會變咗做嗰啲激光啊嘛，即係其實同現實一樣啫嘛，現實就係嗰啲光咁通過粒紅寶石就會變咗條 beam 咁變咗條 laser 啊。咁但係其實現實裏面唔用石都可以用有啲氣體用或者用電子用其他方法㗎。 嗯。 即係唔一定要用石㗎。咁當然佢呢啲就唔係普通普通嘅石都唔係普通嘅光啦，咁就唔知佢啦。咁所以其實似乎佢係用嗰啲石嚟產生嗰啲嘅即係嗰啲嘅激光，而唔係去推囉。 嗯。 唔係去 power 囉。咁你睇下套戲點講啦到時。係。啲文章我覺得唔可以盡信。OK， 好，咁另外，咁呢個 Death Trooper 啦，嗰啲黑媽媽嗰啲黑兵啊，所謂死兵啊，應該譯做啊，佢哋而家譯做死兵。咁嗰啲死兵係咩嚟嘅咧？係咪同呢個漫畫書講都係就係喪屍嚟嘅咧？咁應該唔係啦。喪屍係點樣去作戰咧？咁但係奇怪的地方就係、是、咧，佢竟然有一樣嘢係同 Darth Vader 一樣， 除咗黑色之外， 除咗黑色之外啦，當然係， 係 條底褲。咁啊唔知有未見過條底褲啊，咁啊就係個皮帶扣啊， 係銀色嗰、那個。 咁啲人講話扯咁樣，唔好扯喎。加菲人身上嗰啲嘢咧，並唔係裝飾品嚟嘅，係佢維生系統嘅一部分嚟嘅，全部都。 嗯。 點解呢啲死兵會同佢有同一款嘅，即係嗰個 so call 叫皮帶扣啫嚇？點解會咁嘅咧？咁會唔會佢呢個新嘅設定有機會其實嗰班都唔係普通人嚟嘅，即係都係一啲改造或者係一啲可能都係受咗重傷嘅一啲即係一啲嘅士兵咁去做嘅，因為你都話 除唔到衫啊，係啊， 你都話佢特別高㗎嘛，你都見到係嘛？ 係、那個設定特別高啲咁樣。 係咯，咁係咪都係裝嗰啲機械手腳嘅咧？咁唔知嚇，咁唔知道，因為呢個有機會其實都係嚟自啲早期設定稿嚇，這個唔排除。咁但係早期設定咗一件事啦，咁但係你呢套戲都要解釋翻佢係咩嚟㗎嘛？即係好似你見到星戰七嗰啲嗰架，即係好似 X-wing 嗰嘢，其實就是 X-wing 嘅原稿嘛。咁但係佢呢度就當係一架後期發展型。咁你唔會同我講呢個係個嚟自個稿㗎，個故仔，佢都梗係有解釋㗎嘛。咁到底今次會唔會解釋翻嗰啲Death Trooper 其實係咩嚟嘅咧？即係會唔會真係同阿黑武士係同一個科技咁做出嘅嘢嚟嘅咧？咁唔知㗎，有機會㗎。 定係普通特種部隊咧？阿姐， 近身咁。 咁如果咁講咗話，嗰個皮帶扣咧，只係呢個帝國軍裏面好流行嘅一個名牌啊。 就高級啲啊，長啲人可以用啊。 咪高級啲先有錢買， 係 貴嘅，即係起碼都高級到去嗰啲兵啦，白兵買唔起嘅。 係啊， 係嘛？都佩戴翻嗰個牌子，即係嗰個牌子可能叫昂居咁樣啦，係啦，即係咁啊，係啦，可能係咁啦，我諗多咗，可能個名牌嚟嘅嗰個，唔係喇叭嚟嘅，我成日以為嗰個喇叭嚟嘅啫嘛，以前 係。 因為佢有一間間㗎嘛嗰個嘢。我成日認住呢咁黑武士上面嗰牌掣呢嗰牌掣唔好似錄音機咁嘅。 喔、哦、係呀我知 喎。我以前係按嗰牌掣下面會唱歌喎腰帶我成日以為。 唔係佢冇講嘢錄咗音就按返我嚟播嘅。來去嗰幾句佢講嘢好辛苦 喎。我對寫蝦都講唔到嘢係嘛。 係呀錄咗一次佢按返我掣播返咪先喎佢對白。 係喎。唔係佢有好多字嘅咁按㗎嘛按咗砌返句嘢出嚟嘛。 初音咁啊，軟件嚟嘅其實 係。原來黑武士件衫冇嗰個講嘢嗰個麥嘅啫，佢喺度撳掣咁播翻出嚟。 係佢合成翻啲對白出嚟啊，撳嗰個掣。 係啦，所以隨時打錯字啊，係 嘛？所以咪啲新版嗰啲 demo 咪無端講啲唔應該講嘅對白啊？ 撳錯掣 no。無端端撳個掣 no， 哦 shit 喎，係啊， 唔係想 佢 high 多個掣，其實阻埋佢條扶手度 ，high 多個肚腩嗰個掣，拍咗個掣，變咗講咗呢個對白。 No no 啊，明明佢都唔講 no 啊，講嘢。 佢冇想講呢句。 係咯 ，I'm your father 都係急錯咗㗎啦，都唔係佢老豆嚟嘅其實。 係咯， 其實佢係佢媽嚟嘅，係 Letty Boyman 嚟嘅，除咗個面具啊。OK， 咁啊 ，anyway， 咁啊好多嘅，好多迷團嘅 ，OK， 咁啊，亦都啊馬仔話佢哋除咗黑武士同白兵都唔識噶嘛，而家啲人。 有好多其實啲即係後生啲嗰啲，好似佢係舊嗰啲冇睇啦，咁佢新嗰套都係睇，即係前傳啦，佢叫前傳嗰陣時都係睇咗第三集嘅，好似。 唔係咁大劑啊。 係啊。 即係你意思佢哋冇睇過 New Hope 嘅？ 冇啊冇啊冇，佢哋完全冇睇過。 即係如果大家即係睇呢套戲前，我諗點都要睇睇即係 New Hope 咯。如果唔係你冇 feel 噶，因為其實佢呢套《俠隊一號》就係講佢哋去搶呢、這個即係呢個死亡星呢幅圖死曬噶嘛。即係佢 New Hope 嗰邊就係講一句咁嘅對白噶嘛，話即係唔好辜負咗呢班人嘅犧牲。即係叫佢哋即係最尾去打死亡星，佢講過噶嘛，就話死咗。死咗先攞到呢樣嘢翻嚟。 係，我哋之前傾過意義上翻呢套先係前傳啊 嘛。啊，冇錯。係。呢套先係前傳，即係你真係直接食得到個 New Hope 個故事啊嘛。即係佢所謂前傳三部曲就冇乜拉加嘅，嗰度發生咩嘢唔係咁緊要嘅。其實 係冇，都係都係個阿哈姆士咯，講翻點樣嚟咯。 唔係咁，如果咁講，你講任何一個人都得嘅喎。 系，咪都系咁样。但系佢啱啱正衰咗，啱冇事嗰份嘢，要咁。 主角系啊，嗱，主角黑帝又得啦，主角系阿 Yoda 都得噶。 系， 即系你讲咩都得，咁嗰系咩前传咧？其实任何一个角色噶啫。 系，唔系星战前传咯，吓佢呢个，咁啊呢个黑武士前传啊，其实我三集系啊。 都系咯，系咯。咁今次呢套先系星战前传，我觉得今次合对好。 系啊， 系咯，系啊。 我派星球大战啊嘛呢一集啊， 因为嗰时系叫做直接叫 Star War 嘅啫嘛 ，New Hope 系后屘甩翻佢嘅， 系后屘加个 title 来，本身就系直头系 Star War 咗，就系叫第一集系， 冇错，系咯，咁变咗就系咯，咁如果你冇睇过呢个 New Hope 嘅，咁其实你冇咗嗰个 mood 嘅，系啊，嗱，因为简单讲啦，嚟 New Hope 讲咩 ？New Hope 咪就系讲阿黑武士地想追翻呢个死亡星嗰个设计图啊嘛。咁所以咪捉咗個公主，咁但係原來公主已經將個射頭擺咗 Outer D2 仲彈射咗出去嘛，咁結果佢就 Outer D2 就叫 Outer D2 揾 Obi-Wan 幫手，咁點知中間就俾嗰啲沙人就攞咗去賣咗俾 Luke Skywalker 啦，即係陰差陽錯叫啦，結果先至揾翻呢個Obi-Wan 啦， 跟住又揾埋Han Solo 走啦。 咁Obi-Wan 話冇船，我哋都救唔到個公主喎，咁即係其實佢哋都仲未知道 Outer D2 身懷一個咁嘅秘密㗎喎，即係最大嘅。其實係咪連 Outer D2 自己都唔知嘅呢係咪 咁。應該冇講啊，即係派咗。 初初真係冇講喎。咁跟住佢哋成為咗救公主，咁結果就冇船就去請阿 Han Solo， 咁 又話咩我哋冇錢㗎，不過你救咗個公主嚟㗎喎，你幫我冇錢俾呀。咁跟住去咗救啦，搞大輪㗎嘛，好比話香咗。咁香咁佢哋救完公主返返嚟之後就喔、哦、發現原來 RVD2 嘅身懷呢個秘密就係有呢個 Death Star 嘅死亡星嘅設計圖，咁就咪話啊呢啲死咗好多人得返嚟㗎，你哋唔好估佢哋，咪打啦，咪發現死亡星有一個天大嘅秘密呢，就係、是、竟然有一個氣槽呢，就直通佢嗰個核心㗎喎。 係可能係特別要求整個通風口去煲煙喎，成個 Death Star 係咁煙區係得，我而家間房係去食煙。 可能係呀，可能黑武士呢就即係氣管唔係幾好呀，知道成日扯蝦㗎。咁就唔好炸 食煙。係啦，禁煙呀，全個 Death Star 唔俾食煙。 本來成個 Death Star 都食得嘅，佢嚟咗之後唔俾。咁結果阿白衫佬係煙產嚟嘅，喂唔掂喎咁樣。咁一班白兵當然有時都要消遣下，都要煲返兩下。咁喂啲白兵唔係空㗎，大佬請翻嚟嘅，大佬差佬嘅。真係嘅，真係嘅，普通人嚟嘅，個個唔同樣嘅。咁你咩可能唔食煙啦、啊？咁啊，佢就整條氣槽啊！我哋講少啫，而通到出去嘅，咁可能就係嗰條氣槽啊。一係咧就女主個老豆貪得意揾把間啫，間咗兩下啊嘛，整蠱佢哋啊！咁大個 Death Star 睇都睇我唔到， 留翻呢個缺陷俾你啊！ 專登留翻呢個缺陷啊，俾佢啦咁啊！ 可能阿格达维达嗰个系逃生位嚟嘅，嗰个紧急逃生出口。 应该都唔使啦，达维达自己有机噶嘛。佢着草都好醒嘅，阿达维达。啊，即其实都系玛莎所谓技能嘅承继字啊，黑武士咯。 哦，系，系咯，佢就算意识高达，你话废咗咁，但系佢嗰个逃生能力都好强。 好强，成个死亡星爆系得，冇连死。 系咯，即系玛莎俾两个阿斯洛哥同埋哈马卡两个围抄都揸嘢，就系白色唔死都系，即系继承咗哈姆斯个逃生能力嘅。 冇错，最叻就走佬啊嘛，其实 系 啊。咁啊，咁啦，咁啊，跟住死亡星咪即系要打死亡星啦。咁 New Hope 最尾咁，咁但系唔得，因为嗰个窿好细嘅，佢刺激都冇办法射落去嘅。其实我唔知点解唔派个地面部队一嘢我抌佢啦。 正常嗰個自殺式降咗落去，即係班友衝埋去嗰個窿跳落去咪得，或者掟落去是那樣啊？ 跳埋落去啊 ，whoop 噶嘛， 係咯。 咁佢就話咩嘛？跟住聽到啊呢個啊 OB1 就同佢講嘛，叫佢即係唔好再信嗰啲機械嗰啲瞄準。佢話你信自己啊嘛，信呢個 force 咁啊嘛，用佢個 feeling 咁。所以結果咪用個 force 感應咁，咪一嘢就中咁，咪爆咗啦。咁當然嗰度佢本來都會俾阿黑武士後面射死先嘅，咁但係突然間啊 ，Han Solo 又翻嚟啊嘛，初初話，誒我攞錢走啊，仲幫你打死亡星 shot 嘅你，咁結果又翻嚟救佢哋啊嘛，咁結果咁好嘅，咁啊大團圓結局，咁啊頒獎噶嘛，完噶啦喎，以為呢套星球大戰以後冇得做啊， 係有個金牌啊，每人有個，我啲奧運金牌咁嘅嘢， 係啦係啦，仲要專登擰轉面個個笑到牙膏廣告咁樣完場，咁你以為呢套係完場啦，以後都冇得睇啊，咁，哦跟住結果就阿佐治魯加斯啊。即係跑到錢翻嚟，就結果拍埋呢個嘅《帝國快車戰》啦，同埋武士復仇講完。係啊，雖然冇話邊個講得咁快啊， 都話冇， 但係都叫做幾分鐘講完星戰啦。OK， 得唔得 ？OK， 咁啊，大家揾嚟睇下實質。OK， 咁啊，呢個 New Hope 咧，就雖然你今時今日睇咧，就節奏比較慢嘅，會，但係當年嚟講，呢個節奏已經比較快嘅啦，比起當時嘅戲。 系俾 Philip Gordon 咯，咋？ 唔好话 Philip Gordon 咧，你同期其他电影啊，警匪都好啊。 系七几年又冇咁记得第一集系。 咪系咯，咁其实系好快嘅，当然呢套戏即系叫成日打，成日有嘢发生噶啦，已经。咁你用而家嘅尺度睇就唔系好即系公平嘅咁。咁但系你如果你有耐心睇一睇咧，其实都系好睇嘅。New Hope 讲真系。 系，如果亚视嗰阵时候其实不断重播第一集嘅本身。 我系。 咁多套唔做係第一集不斷咁做啊，仲要係唔知星期六定星期日晏晝做，仲要係配咗廣東話嗰陣時。 係啊，嗰啲咁嘅名都係咁樣嚟嘅啫，咩天行者啊嗰啲啊。 哦，係係。 咁我唔知 咩老班師傅啊定咩，我唔記得。 我唔知亞視譯咩老班師傅係嗰時候我睇戲院咁譯㗎。 啊。 因為阿 OB1 佢哋叫做 O Band 嘅，佢唔係叫做 OB1 嘅。其實 係啊，叫 O Band 係。 其實得阿公主會叫做 OB1 Kenobi 嘅。 嗯、 其他人叫做 O-Bang 嘛，即係佢嗰個三個星球傳說有咁嘅怪叔叔啊， 係 怪叔叔就叫做 O-Bang 嘛，咁咪叫做老班師傅， 咁啊，啊嗰只 Chewbacca 就好似叫做豬八怪咯。咁嗰啲機械人都有名喎，阿圖迪圖啊、斯菲比奧咁喎，佢唔係 number 咯。唔係咁係嘅，咁你初代 Star War 佢真係唔係叫做 out two， 係好似一個，即係佢唔係好似當係一個 number 咁嗌佢喎。 佢有角色咁喎。 你叫寫出嚟都係㗎，佢 R2D2 嘛，佢唔係 R 唔係 R 喎 ，R 個 A 字喎 ，R2D2 嘛，阿圖迪圖嘛， 嗯 ，CPPO 嘛 ，C 嘅 free 係即係 C 係 SEE 喎，係啊 ，CPPO 乜仲名咁喎，係咯， 嗯， 係啊，嗰時真係咁寫㗎，我唔知而家好似又冇咁樣叫，而家變翻， 哦，而家變翻 number， 真係好識啫，係。因為你 New Hope 一開頭前段咧，係用佢兩個機械人嘅字典去講呢個故仔，好重要。 嗯、 即係呢樣嘢承繼翻呢個黑澤明嘅嗰、個叫咩話 ？Hidden Fortress 叫咩？隱寨三惡人。 係、 嗯。咁、其實初頭咧就有兩個農夫啊，唔係阿思君同阿邊個啊？嗰個叫陸永啊。 陸永。 唔係嗰兩個啦，雖然一個都係一個高個矮嘅，都係咁嘅。 嗯 即係大可以換佢哋做㗎喎。咁講嗰兩個農夫就去搵即係搵救兵去救公主㗎嘛。Exactly 係嗰個故事。咁嗰兩個機械人其實就係嗰兩個農夫。咁所以其實好重要喺 New Hope 入面。咁你大家睇下啦大家睇下啦。即係都講多大家又覺得沉。咁黑武士初都唔係譯做黑武士嘅，叫范彈。 係。 係唔知點譯叫 Vader， 點譯做范彈？咁我有講 嘅。唔知好似唔係，但有我記得好似係咪啲中文字幕好似佢譯叫維達啊？又。 哦，維達係去到維德啊，係去到。 係維德。 帝國反戰就咁樣叫嘅。 係啊。 係，即係佢都係譯個音咁。 係啊，譯個音係。 係，咁其實黑武士咧，反而唔係去到嗰時的叫法嚟，即係啲人都係咁叫。 嗯， 啲人都系叫黑武士， 系型好多。 头先有个咁嘅名称啊， 嗯， 即系你唔会系咯，唔知啊，即系唔会叫做武士啊嘛，因为系咯，如果唔系， 系点解咁怪啊？ 系咯，可能去到武士复仇先有嘅，可能呢个朵嘅，系。anyway， 咁啊好啦，咁啊对一众嘅机体，好啲人都唔识喎，最犀利就 X Wing 识唔识啊，大佬？吓 、啊？唔知道真系，而家啲人识唔识？ 识唔识咧？喂？ 应该都要识嘅，咁 飞机嗰架啦，成个沙窝， 系咯， 比较似翻架正常战机啊，不过就后边只翼就可以，其实系个双翼机嘅改，即系一个改嘅一个设计， 可变咯，变咗系， 系啦，变咗可变啦，同埋佢个机头就似翻啲现代啲嘅机咁咯，即系但系其实佢个概念系双翼机嚟嘅，唔知道你知唔知道？即系一次大战嗰啲。 系， 即系其实佢好多呢啲概念系嚟自一二次世界大战噶嘛，即系你呢个 TIE Fighter 嗰、那个前面块玻璃，或者呢、這个千岁鹰都系噶，即系佢有咁嘅六角形咁样咁玻璃，其实嗰啲系以前嗰啲轰炸机啊，系咪轰炸机咧嗰啲？即系佢有啲咁嘅炮口啊，咪咁噶咯。 哦，系系。 或者佢有时啲机嗰啲，即系个玻璃窗系咁嘅样，咁其实都系攞翻啲嘢嚟，即系摆落去啦，系咯系咯。即係所以佢有一種好軍事嘅感覺嘅，你睇嗰陣的確係。 係。 至於嗰隻我哋叫做陀型坦克嘅，即係呢個帝國反戰嗰時亦做。 係。 就係 AT-AT 嘅。 係。哦。 嗰時叫做陀型坦克嘅，咁我都覺得呢個名亦都 OK， 佢都幾似駱駝喎，真係。 係啱後面拱起咗。 係啦。係啦，咁呢隻嘢今次都會出場啊？ 係，個大個背脊有個位有一橙色嘅變咗。 佢個側根有一陣咧，咁啊馬仔話原來中間嗰個倉啊，成個打側褪咗出嚟掟死喎。 係哦，應該唔係，我講錯，因為唔係背脊，應該個肚喎、隔離嗰個位，佢成個可以掹得出嚟 喎。係啊，打掟落地，咁嗰班兵咪死曬。我明明見佢後屘啲玩具係嗰個打開，跟住佢遊繩落嚟嘅啫嘛，點解要掟佢落嚟？慘 啊！唔知嗰個位可以甩出嚟，我唔知點解係。啲玩具見到係咁，佢應該可以甩到啩？如果套戲入邊， 會唔會佢唔係啲兵咧，係整啲武裝嘅咧？有時打開係飛彈箱咁樣。 咁啊唔知喎真係， 可能係啲模組化設計嘢嚟啫。 咁啊唔知啦，加咗啲咁嘅嘢嘅今次 ，OK。咁啊呢個咧就喺日本嘅動畫咧就少抄啲，雖然嗰啲一眾嘅多腳炮台你都可以話演變成呢、這個，但係就唔係咁抄得最多係佢嘅。 抄系两只脚嗰只嗰只。 错啦， 系咯， 抄得。 嗰只系咩 ？A T T E 啊，定咩？我唔记得咗添。定 E P 啊，定咩 ？A T S T。 S T 啊，我啲名字我唔记得啲谂法。 嗰只两脚嗰只鸡脚咁嗰两只咧，系抄得最多嘅日本，即系你几乎哇，而家都仲抄紧。你或者咁讲，你根本超想要塞架飞机可以变成个中间形态都可以话呢啲嘢。 系或者佢个敌人嗰啲咁咯。 喺敌人系啦，跳下跳下嗰啲嗰个 pot 啊嘛，系咯。 系 咯。哇，太关键，都系呢啲嘢。咁好多嘅，好多啲即系两只脚弹下弹下嗰啲都系由呢只嘢度抄出嚟，好犀利呢个设计。咁啊都会出现咯。 冇，咁但系之前讲话点解个泰菲太咁废啊？ 其实佢鬼佬真系有叫咧做 chicken walker 啊，唔系讲笑，真系两只鸡，佢哋都咁叫噶。 嗯。 唔系得我哋咁讲噶。 嗯嗯。 即系佢叫咧做 walker 噶嘛。 系。 咁所以其实嗰时咩战斗机动咧叫 walker 嘅，咪又系即系又系抄，即系嗰时好多啲所谓真实系嘅动画，其实好多都系由沙窝呢大嘢度演变嘅。即系其实嗰时太阳之牙都有架咁嘅四只脚坦克噶。 嗯。 都有嘅。不过佢上半身真系一个坦克嚟咯， 嗯， 即系佢但系即系意思个碌变咗四只脚咯，但系上半身系真系坦克车咁样， 系 都劲抄嘅的确， 嗯， 系你喺话咩话？你话泰菲坦？ 系啊，点解会咁废啊？明明大过只 X Wing 噶嘛？ 泰菲坦好似系咪成个宇宙唯一唔能够 Hyper Space 嘅一件废物啊？ 系啊，又冇保护罩。 即係好似連嗰啲普通嘅運貨啲艇都可以 hyperspace 嘅，我聽講。 係啊， 即係嗰個運氣水嗰架都得，係點解架戰機唔得嘅咧？都 冇保唔係，首先冇保護罩，跟住又唔能夠 hyperspace， 跟住仲要話我睇資料啊，佢話個佢嗰個光即係嗰個光線槍嗰個位開頭啲 Tie Fighter 係直連落去個佢嗰個 engine 度喎，即係佢飛飛下個。輸出低嗰時候，連支槍都唔掂喎。 唔 係射都射唔到，我冇話咩喎。 帝國軍咪好窮嘅，我想問。 唔係佢話咩以量取勝啊嘛，唔係咯。 咁以量取勝一件事咧，你廢到咁就 可以射。佢射都撞埋佢啦，叫佢。係 咪咁嘅？咩開始就撞埋啦？ 嚇唔知啊！所以講到就太威大，全宇宙最廢仲廢過我哋。咩？你話咩？送射遊戲嘅單車勁喎。 在他的世界沒再送石油去的單車都勁愛的。你看這個前傳呢他們普普通通的東西呢因為那個艇呢是這樣套一個很小的東西在那個機器上就可以 hyperspace 的 了。是啊、之前是即是我比較年輕的那些 Instepter 不是有舊東西裝下去可以 了。那個東西小到這樣 我相信急了落的 Tie Fighter 那裡都是最多是美翼的。不 是或者有舊東西黐了個 pad 上都已經很小的。 唔係嗰個細到嗰個駕駛員揸住得嘅，應該都係。 唔知總之近時本身前住嗰時佢哋嗰啲即係車大用嗰啲 instator 係佢將一個圓箍嗰個舊嘢咁插咗入去就可以 hyperspace 喎。 咁照計你經過咁耐嘅改造係咪應該一粒色就應該可以做到㗎嚇？ 嚇唔知啊，張宇係。 冇講，竟然佢話佢拆咗嗰個嘢，話輕。輕啲 偷輕我噶，偷輕啊嘛！ 太空嚟我嗰時嗰度係輕啲。 係啊，太空偷輕有咩用啊？ 咪都有嘅，因為嗰時有一個講法話紅彗星點解會快三倍，話偷輕曬啲裝甲。咪所以佢咪話佢就好危險咯。 係啊， 其實係俾人哋弱噶嘛，所以佢、嗯、但係佢就話冇人會打得中佢啊嘛，即係嗰時有咁嘅講法㗎，即係 有咁講係，冇講話改裝過啲即係。啲引擎啊，啲嗰啲嘢嘅開頭 唔係話 engine， 但呢啲唔係 official 啊，即係都係有啲解釋嘅啫。咁但係我反而我 buy 呢個解釋多啲，即係佢犧牲咗呢個裝甲呢樣嘢嚟去換取速度啊嘛，就唔係 S 型呢個問題咯。即係而家變咗 S 型啊，話係一架勁啲嘅機咁嗰啲，我唔 係 好 bullshit。OK， 咁啊 ，anyway， 咁啊，唔係其實我覺得咁嘅，其實初代你睇 New Hope 咧。其實我覺得其實佢初初係咪諗住係得隻千歲鷹可以 hyperspace 㗎、 第一集似係喎嗰時睇係。 感覺似係因為你見到其他嘢都冇見過 hyperspace 過。咁但你諗真啲如果佢哋唔得佢冇得 hyperspace 佢係點樣嚟佢哋個星系又唔知呀 ,ok? 咁但係 連個 Death Star 都去唔到咁遠啦。 咁照計佢哋應該都有。咁係咪佢哋諗下諗下咦係喎咁後尾先加返啦。跟住但死啦我明明第一集講嗰個 Tie Fighter 冇喎咁唯有話佢冇啦。 系啦，但系最大镬系跟住第二集嗰阵时，大家快战又要走去揾阿 Yoda。 阿 Loop 冇錯，咁啊搞到 X Wing 又有 啊，太明啊 ，X Wing 仲細過泰菲塔。 唔係，其實我不如咁啦，佢裝咗 R2D2 度，咁佢將 R2D2 裝咗 X Wing 度咁咪就 哦，係啊，其實應該係 R2D2 有high pass pay 喎 engine 應該。 唔係 R2D2 本身就係個 engine 啊。 係，本身已經可以。 冇錯，呢個小型化啊嘛，呢個特殊嘅呢部機啊。 係啊。 型化到好似一個 joy 咁細嘅啫，你吉咗啲嘢落去，你架機咧，機可以 high pass pay 啫。 唔係，跟住去到第三集嗰時，咪全部所有都識咯。見到 如果係 look 咧冇機攬住 out 啲都基本上都可以著 hyperspace 嘅， 係 係嘛？因為唔係 out 啲自己識飛嘅嘛，你唔記得咩？睇前傳佢有噴射噶， 我有係 識 係啊，都我懷疑佢仲有呢個 level 2 啊 ，level 3 level 5可以變人形嘅個形象， 插個卡內咪得咯，佢咁多插卡位個身啊都， 身都插卡位 ，X A 咁樣啊， 系啦，再唔係咧，跟住再著上 C V P O 可能一個戰鬥機人嚟嘅，我就係認住， 係佢同佢合體啊嘛，可以 合體啊，係啊， 平時咁廢，但係一著都好勁啊， 係咯，即刻變咗 level V 喎， 係嗰支炮勁到可以打爆翻死亡星轉頭啊， 唔知啊，咁最唔知嗰陣時係點解唔知係太飛太咁樣設定我噶啦。 如果要變炮就不合體嘅，佢係變咗支炮，跟住阿 CVPO 就托住佢喺個喺個肚度咧，同佢個肚咪有個圈，唔知咩，你唔知咩？ 有個圓咕碌嘅嘢喎， 插落去，跟住嗰嘢就俾所以呢個等同傳說巨神嗰啲嗰個係咪啊？嗰個波動炮啊，咁嘅火力啊，唔係白色嗰支咁雞喎，傳說巨神嗰支，咁啊直接 一齊死喎，變咗 直接將 射完之後無人生還咯， 直接嚇、啊、直接將死亡星蒸發可以嚇。系嘛？唔系跟住啊，唔系啊，阿 O B One， 你叫咗阿 Look 用 Force， 佢都射唔中啦。你咪盲噶嘛？Forget it 咁啊，跟住佢 use out to D two 名啊，系嘛？跟住弹射 out to D two 出嚟，同 C V B 合体再一炮打爆死亡星啊！第一集咁样完场好睇啲啊。 系。唔知啊。 系嘛？即原來阿 Darth Vader 講翻就係黑武士細個已經改造咗阿 CVPO 有呢個性能啦。係嘛？講翻轉頭啊，裝咗支鬆落去啊，當年啊，真係唔知咩事嘅真係。啊，咁咪好睇咯？呢啲係咪？呢啲改編咪一流啦，係嘛？ 係，而家啲人中意呢啲故仔喎，中意爆喎。 係啦，嗱，講完嗰啲真正堅嘢啦，係嘛？即係嗰啲叫做少少，大家留意啦，係嘛？即係睇戲嗰陣頭先噏過啦，係嘛？咁講下改編㗎喇喎。 係。 我哋已經開始講緊啦已經係咪 係。 咁如果大家覺得啦啲嘢追上潮流就係好啦咁頭先嗱我咁改法打咗咁好冇睇㗎啦。星戰。 係。星戰如果頭先講嗰啲橋段係而家啲故仔鍾意做㗎。係 呀。係呀。真係佢梗係鍾意做啦你睇啲勁女嗰啲。 係。 係咪啊、公主都仲未將嗰個巴呢扭幾下變咗轉嘴轉死呀揸巴對黑。 系啊， 系嘛，即系或者过肩摔系嘛，睇出 系， 唔系啊，公主嘅，公主咪着嗰件咁嘅铁巴咁嘅嘢嘅， 系 咯，应该嗰度系公主最好打啊嘛，系咪咯？ 系， 首先揾 咁嘅状态打死佢嘛， 个屎忽就掉晒嗰啲咁嘅肥野猪落船啦，第一就 系 屎忽面好劲啦，系嘛？跟住點樣搞掂呢個周喺度黑，梗係轉死佢啦，係嘛？點轉死佢咧？無端冇武器喎，咪就係咁扭到個胸口可以轉啊嘛！你有冇睇勁女？ 嗯。 點啊？使乜揾條鏈勒死啊？周喺度黑咁低裝啊？係嘛？佢本身就係一個最好嘅空氣啊！你太睇小我啦！我使乜用槍啊？大佬，係嘛？哇！好打過碌啊，大佬！ 唔系空手个空，系恐怖个空，空气。 恐怖个空，梗系啦，最空空气啊，大佬。 系啊， 系咯。咁啊，好睇喎，好冇睇，咁改好冇睇，咁啊符合而家啲剧情啊嘛，系冇？ 嗯。 喂，大佬，即系如果你呢套嘢，你系睇咗几廿年，你已经建立咗一个嘅印象，或者对嗰个角色已经有一定嘅。即係你嗰個熟知係好似熟到好似嗰係你一個朋友咁，你知道呢一個角色咧喺咩時候會做啲乜嘢嘢，喺咩時候唔會做啲乜嘢。就正如咧呢、這個死亡筆記啊，呢、這個其實本來今日想講，不過可惜阿麥花琪今日錄唔到音，佢睇咗已經， 係 佢去咗呢、這個 個咩馬拉松啊？啊，見到阿尼海沙啊！咁啊，即係阿胡田萬里香啊！咁啊，咁本來想講，不過唔知一陣有時間轉述少佢啲即係啲 comment 啊，有時間 OK。咁我舉例就話啦，其中一個敗點敗筆係乜嘢咧？佢話今即唔係佢話嘅，即係其實周圍啲人都咁講啊，睇過台灣人都講，我今次竟然阿劉克咧，死神劉克咧，係會幫嗰啲人，係會殺人嘅喎， 係幫啲人類殺人， 即係幫嗰啲持有者咯，死亡筆記。咁佢話佢直情幫佢將嗰啲人個頭盔拎起啊，咁咪見到佢個樣咯， 係， 咁咪可以射死佢。 點會有呢啲事發生咧？ 係啦，因為如果呢樣嘢，如果你睇過即係正版嘅《死亡筆記》，即係舊《死亡筆記》啦，我唔理你睇過係動畫，亦或係漫畫，亦或真人都好，佢你知道林克係一個翹埋雙手，即係佢就唔中意 花生油嚟， 佢又唔中意食花生，佢中意食蘋果。 食蘋果，蘋果油。 係蘋果油嚟噶嘛？咁佢又睇戲嘅啫嘛，佢根本哈哈哈咁嘅啫嘛。 係啊，明知你撞埋牆都唔會提你一聲嘅。 你幫我咩事啫，大佬？唔係，其實佢差唔多，即係你睇波啫嘛。 係 啊，你會唔會睇下好慾緊自己落埋牆踢埋一份 啊？一定佢唔會啊。 唔係，即係我當現場睇波，我講會唔係喺電視機？電視機落唔到牆，大佬。即係你買飛入場睇波，你會唔會？你會唔會睇？哇！肉緊，哇唔得，咁又唔得，走一個腳趾尾拉西波你救，你會唔會？ 系个龙门心都走咗去接咗个波啊！要 我帮佢破，呢个都几个球员咩人嚟嘅，冇观众嚟嘅，得唔得？唔会噶嘛，即系佢就当咗一个观众咁样。我睇戏啊，大佬，跟住佢我你啲人类死唔死关我咩事啫？佢根本就贪得而闷得滞啊嘛，死神界。咁其实已经讲，即系你会咧睇落睇一路睇，你就知道刘克系咩性格。咁所以咧，其实你一路有睇高达，你就知道阿宝马沙喺嗱嗱或者呢啲重角色其实咩性格。啊！我講係你當年咁樣睇啊，你一集一集咁追啊，你唔係話依家咁係咁耳攞個劇場版咩望兩眼冇用。 而家煲翻唔同啊！你睇下後邊嗰啲再咩啊？ 唔係，即係以前我哋係浸嘅高達 ，OK？ 由電視版浸到劇場版，喂大佬係以年計嘅時候 ，OK？ 即係我哋對啲角色嘅熟知程度，你真係好似朋友咁嘅，你係知呢個人咧幾時會做啲乜嘢嘅？ 仲有一個印象係由開頭一路睇晚攞翻嚟啊，本身。 唔係，即係馬沙係一個好知整嘅人嚟嘅，馬沙係個機會主義者嚟嘅，即係你可以大致上用啲咁樣嘅形容詞，但係呢個都唔能夠概括曬所有嘢，因為佢唔係咁簡單嘅，即係你嗰樣嘢係複雜到你唔可以用言語可以完全講曬出嚟，但係你大概知佢會做啲乜，唔做啲乜，咁所以你後屘佢點會著啲雞翼袖啊，或者佢點會做某啲嘢啊，其實唔會㗎，你知道嚇，即係睇到唔係嗰個角色嚟嘅。咁你 Origin 咧更加離譜啦，嚇馬沙係咁嘅咩？ 嗯， 馬沙唔係咁嘅嚇，但你問我，我點講俾你聽啫？你自己睇啊，你睇翻舊嗰啲啊嚇。咁其實所有嘅嘢都係嘅，金庸小説都係嘅。咁你唔好話哦，我睇咗周星馳個版本，我中意啊周星馳嗰個韋小寶。咁韋小寶係咪咁咧？咁韋小寶都唔係啊，梁朝偉啊，劉德華做皇帝嗰個版本其實都唔係 exact 嚟嘅。其實韋小寶係一個細路仔嚟嘅，係如果你睇翻小説入面，佢係好細個嘅啫。 嗯， 係啊，佢嗰班咪老婆仔，真係羅莉嚟嘅最初出場。係，但係佢有鹹濕嘢喎，好鹹濕添喎，係啊。咁呢個真係真正嘅韋小寶嚟。咁你唔可以話喂你係睇咗某個版本，即係就先人為主睇咗你呢個版本先係啱，梗唔係啊！你永遠都係有 origin 㗎嘛 ，origin 咪你叫係 origin 嘅 origin 嘛，真正嘅 origin 嘛，就係嗰套卡通，就係嗰個小説或者就係套電影㗎嘛，即係 Star Wars 咪就係套電影嘅 origin 咯，高達咪就係當年嗰套卡通片咯，係嘛？即係你唔可以亂咁去改動啦。咁呢個東西其實係即係其實咧，你可以咁樣諗嘅好似一啲名畫咁樣，咁已經係存在咗好多年，咁其實佢唔再淨係屬於某一個人嘅，其實係屬於全人類嘅一個寶藏嚟㗎嘛。咁就算有某個人俾錢投咗返嚟都好呢，原來佢唔係真正可以有完全嘅擁有權㗎喎，唔知大家知唔知。咁起碼呢啲喺法國喺呢啲咁嘅地方，人哋有法律㗎喎，唔係呢個唔係 concept 嚟，係法律嚟㗎，有咁嘅規管㗎，即係你只係暫時管有呢幅畫㗎啫。 你唔可以隨便將啲畫轉賣俾一啲外國嘅人嘅。咁試過有人就非法咁樣去轉售，咁你一般人會覺得，切人哋幅畫畫主人賣俾我關你咩事？啊，梗唔係啦，唔得㗎，犯法㗎。咁其實個情況大概你可以，如果你唔明就好似啲嗰啲叫做歷史建築物啊。咁而家都有人可能翁緊㗎，即係佢可能佢一路都去家族翁緊啦，或者你而家你買咗一間咁樣，或者你雷生春咁，你買咗咁，你唔可以隨便拆咗去起豪宅唔得㗎喎。唔知大家明唔明白？即係就算你而家買咗，你都唔可以去隨便改建或者去搞㗎。 這 個就是 concept 大致上就是這樣，即是那樣東西不是說你是作者，你是現在那個版權擁有，即是你版權可以轉手的嘛，可能以前那間公司現在那間公司嘛，那我將個作品整個反轉改了，你去這樣做，現在就很多人都是去這樣做，但其實你這樣做不是其實不對的，因為那樣東西其實是屬於所有人的，其實。即係呢個作品其實出咗街之後，尤其是呢啲幾廿年，即係已經幾廿年歷史呢啲作品啊，唔係新嘅。其實已經喺人哋心目中幾廿年係有個，即係其實佢每一個人嘅心裏面有一個複製版嘅呢個作品嘅。咁你真係隨便改動去改造或者去，你係傷害緊呢啲即係呢啲觀眾或者呢啲讀者咯。咁即係我都見過有一個即係我好中意嘅作家，佢都講過呢樣嘢嘅。即係話啊，雖然係金庸先生，你都。即係好鍾意寫啲新版嘅，即係佢啲改編嗰啲版本。咁但係其實唔係好啱嘅，佢都話，即係你會傷害讀者嘅，係因為好簡單啫。咁你而家好多新元素啦，係咪？咁如果我將神雕俠侶稍微改改佢啦，即係咁老土又陳玉蓮，你做到小籠包都冇乜，其實冇乜大變化，係咪先？即係佢又冇嘛，邊個變得咁勁喎？冇啊呢個令狐沖咧，東方不敗你變得咁勁，嗰啲因為改個 game 咧， 我改到東方不敗變 Q 咗，係啊，係女人嚟噶嘛， 係啊，怡林個家姐啊嘛， 係啊， 好笑啊大佬，係啊，咁但係呢啲都唔算勁，我不如你咁樣改改佢啊，呢個神雕啊，係啦，神雕好嘛，咁啊全呢個中南啊，唔係嗰個係邊度啊？嗰個全真教係嘛，後面就鬧鬼。 成日有女鬼出現， 成日有女鬼出現，原來去佢廚房偷嘢食，點解呢？咁原來佢中南山後咧個山有個井喎，咁成日有個咧披頭散髮白衣嘅出現，咁啊傳說叫做精子咁就嘢，哇好得人驚啊！咁佢係道士嚟嘅，但係都驚喎，大佬，哇！因為佢又好飄忽啦，飄嚟飄去啦，咁樣仲唔係鬼咁樣，係啦，咁啊直至有個僆仔叫楊過俾佢哋追啊，走入去之後咧。就發覺原來係個靚女姐姐嚟嘅，只不過佢又唔係好鍾意梳頭啦，即係平時唔識梳頭嘅，因為佢古毛大㗎嘛，又唔著鞋嘅，即係你唔好諗好似你而家睇嗰個梳起個計喎，其實喺原著入面嘅小龍女係唔梳頭嘅，大家知唔知？即係佢係冇 天然㗎嘛，係 當然佢形容到好似楊彩妮咁㗎啦，係咪個頭唔梳咁樣，唔知做咩成日有啲風咁，係啊，喺度賣緊洗頭水廣告咁。咁呢個勾啦嘛，而家點解係佢個頭係成日塌曬落嚟，遮住塊面睇唔到嘅，間唔中佢露隻眼出嚟嚇一嚇你嘅，好驚嘅啲人。 係又好膽啊！佢翻入去好驚 喎。好驚啊！咁傳出係女鬼嘅，我原來唔係嚇，見到佢瞓喺條繩嗰啲頭髮墜翻去後邊咧，我原來靚女嚟。嚇後屘係楊過就反而喺即係呢個世界走過去㗎嘛，佢識梳頭，佢先教佢梳頭，咁拉尾先變翻條靚女。我敢改，我斬我啦，大佬，係嘛？啲嗰啲即係嗰啲中意神雕俠侶嗰啲人係嘛？咁但係咁我敢我符合啲而家嗰啲電影元素喎。 係，啊，仲要最好個井，嗰個係即係古墓個出口係個井咯。 古墓出咪個井咯，係古墓派出咪個井，係。 嗯， 係嘛？跟住神雕就改大少少啦，100米到啦，同哥斯拉差唔多，仲识射死光，会唔会正啲咧？喂， 鬼超音波啊，佢叫啊！ 咩做？可能识巨大化噶，平时人咁大嘅啫，系嘛？ 系 一打咗突然间会变大噶嘛，系嘛？跟住仲有边个 friend 叫阿加美拉同哥斯拉咁上下啦，喺日本啫，不过我哋喺东翼嗰边，好近嘅啫嘛，佢哋只可以咁巨型，其实对面嚟嘅啫。 系 啊，佢嗌佢过嚟帮手。系嘛？ 咪开头都打啲蛇啦， 系 打啲巨嘢。 我哋中国，佢咪叫阿加米拉做千年咩火龟系嘛？跟住后屘咪俾阿边个压咗话，俾阿云啊边个话？ 阿曹德华。 啊，龙剑飞啊。龙 剑飞压到个咪阿贾咩拿啦，系嘛，系咁啊，系咯。跟住有边个啊？阿张无忌啊，揾到嗰本九阳神功嗰只咪 King Kong 咯。 系啊。 其实佢嗰个退咗嗰个唔系冰火岛啊，去咗呢个骷髅岛啊。 骷髅岛系啊。 咪跟住咁改咯，好嘛？你唔追斩我，大佬你班金融迷啦，你试下，你夠胆你咁改啊？唔系，即系你系伤害紧人哋感情，你知唔知啫？你知唔知啫？ 哇！总之，如果冇睇过啲，可能唔系话正咯，都系咁啊。 Exactly， 即系话咧，点解《死亡笔记》就有人出去吵咧？因为《死亡笔记》好近啊，大家都睇过。咦？点解高达啊？又觉得改咗 OK？ 因为嗰几廿年前你冇睇过啊，但系我有啊。咪就係呢個分別咯，即係好簡單啫嘛。你喺你有生之年咧，你認知嘅時候進入你腦海入面嘅嗰啲版本，你就接受嘅。喺你腦海以外或者進入之前嗰啲，你就覺得out地啊呢啲名，係嘛？舉例，點解你今日都仲叫嗰部機做高達，你又唔覺得有問題咧？點解你覺得佢叫阿李亞寶有問題咧？因為今日嗰部機都仲係譯做高達啊嘛，但係李亞寶已經譯咗做。阿姆罗啊嘛， 系， 即系嗰啲今日仲叫紧嗰啲名字，佢冇问题。即系举例铁甲万能侠，咁你做咩唔叫翻去做马千加 set 啊，或者叫马真金二 set， 魔神二 set 之类嘅？点解嗰部嘢你叫做三一啫？佢都叫翻去做 Guitar Robot 啦，咩盖特机械人之类啦， 系啊，盖特啊，系。 你又叫佢三一，因为到今日都仲系叫三一啊嘛， 系， 咪咯。咁但係嗰班主角已經冇人再叫三一啊，我講已經冇叫佢做呢個咩偉雄進英健武，你聽過未？ 冇啊，個都係叫劉龍馬啊， 劉龍馬啊嘛，神準人啊嘛，係嘛？ 係啊， 冇撞啊嘛，係咪？即係而家啲人咪咁樣，咁就點解部機你叫做三一嘅咧？嗱，既然你希望嗰部嗰啲人用翻正名，咁點解你唔叫佢做 Guitar Robot 咧？ 嗯。 即係有啲人好不屑，即係叫嗰啲做雷射大炮太空塔㗎。係。佢會叫佢做跟聽攞啦，跟聽咁樣㗎喎。 嗯。 咁嗰隻你又叫佢做高達？都幾好笑㗎真係。算啦，係啦。咁我想問一下啦，咁你睇 IQ 博士，你叫嗰個女主角做小雲就叫佢做 Aleli 㗎。 而家啲都係叫小雲㗎嘛，真 係。點解呢？錯過呢個名字啊！ 係啊，睇係冇有個新名出嚟改咗。 佢哋話係呢叫亂咁改個名嘛？佢哋話呢叫做 係。 點解佢哋又繼續用咧？咁你睇《城市獵人》，你叫佢做咩嘅？孟波定叫佢做？ 孟波。 係咯？點解咧？點解你唔叫翻個叫咩咯？原本叫咩？ 牙語鳥啊！ 點解唔叫呢、這個？ 嚇！冇啊，睇冇再出佢整個正名出嚟嘛？ 係咯。即係算啦。即係而家俾我哋講下講下，又叫翻做雷鵬三世啦，即係而家最 update 叫雷鵬三世啦。哦，咁咪老邦又勾咗咯，係咪？ 係。哦，係啊，啲人咪跟翻嘢叫咩咁啊？ 咁其實呢個先係最早嗰、那個，係可能係俾。 唔係，其實係睇佢大嗰陣時，佢睇嗰陣時叫咩名，咪跟咗個名咯。其實。 唔係睇而家叫咩名？ 唔係都係咩咁？你叮當嗰啲個叫叮當，因為佢睇嗰陣。 係咯，有啲人轉咗口叫做咩㗎啦？ 唔係，啲細路嗰啲咪哆啦 A 夢咯， 叫哆啦 A 夢噶啦，係啊。 咪睇佢大嗰陣時係叫咩咯？其實係 冇唔係叫叮當嘅，有啲人都咁遲啲係皮卡丘嘅，你睇住啊。 咪而家最大而家啲僆仔睇，如果係睇皮卡丘變咗呢個名之後，咪跟住嚟佢之後咪變咗其他皮卡丘咯。你叫話皮卡超佢唔知咩嚟，話屌呢個名咁咯。 咪佢可能佢用國語讀添啊，大佬陰公。 嗯。 係咯。啊！或者精靈寶可夢，佢用國語發音啫嘛，大佬。係。啊，唔知啦。OK， 咁大家即係喺呢個改編啊、改名啊啦，即係改編咧，其實有啲原理嘅。即係其實你首先就唔好扭曲咗人哋原本啲嘢先。即係你由嗰個 spin off， 你係 spin off 啊嘛，人哋嗰個先係講原本個風眼嚟噶嘛。你唔好改人哋啲嘢。如果你唔跟咧，你可以嘅，咁你咪唔跟咯，你唔好调翻转啊，改人哋嗰样嘢。 而家最大镬就系星战好似有少少系改完之后，佢将之前咧改翻跟翻而家新嗰啲啊嘛要。 系啦，呢、這个先系最大镬嘅。咁而呢件事亦都喺即系超时空要塞亦都发生啦，高达亦都有发生嘅。 咁呢啲係最令到嗰啲即係元祖嘅嗰啲 fans 最嬲嘅地方嚟嘅，即係你新嗰度拍得唔好都算啦，我咪最多唔睇。你點樣搞我嗰度？我最中意嗰套原作啊！ 最近啲人潮矮化曬，我哋覺得 最興嘅喂，但係你搞嗰個又唔係外人喎，就係、是、嗰、那個就係、是、佐治魯卡斯喎，係嘛？咁即係我舉多個例，即係話如果而家阿達文西翻生。咁我話我覺得個蒙羅麗莎唔夠靚啊，我加多兩筆畫筆蘇嚟。其實你覺得啊佢有冇權嘅？其實冇㗎，因為呢幅畫咧而家屬於全人類嘅。我講多次啊，唔係淨係屬於你阿達文西啊文西你一個嘅。OK， 咁其實呢啲咁嘅幾十年嘅經典作品咧，雖然你喺法律上佢係有權嘅，因為佢係即係佢係版權持有者或者佢公司名下啲嘢。但你要顧下即係讀者啊或者觀眾嘅即係原本嘅讀者原本觀眾嘅感受囉、啊。咁你話係咪改親就唔好唔係呀有啲改得好你咪好囉、啊。 嗯。 咁、啊、我哋係咪所有改編都鬧唔係喎。咁、啊、我上次呢個怪獸與他們的產地我都係出類拔萃啦、啊、我自己就麻麻地 Harry Potter 但係。 係快呢套睇啲。 同埋呢套佢本身可能又冇真正古仔啦、 啊、 但係 系啊，冇包袱， 佢冇包袱啦。咁但系佢个世界观喺度噶嘛？咁佢有冇扭曲个世界观？佢又冇，佢系承接噶。咁你做得到，咪好咯，系嘛？又或者好似The Thing 咁，咁佢嗰套既系 reboot， 亦都既系前传。佢其实因为佢发生嘅事系差唔多噶嘛，虽然佢讲 哦，佢系发生差唔多，同埋佢要搏翻落去系佢哋嗰度，就系之后佢见到个地方咯。 系啊，你睇嗰阵，你系哇，好似翻嚟咁嘅，你做唔做到呢样嘢？我睇星戰， 佢仲要只狗喊搏翻去跑去嗰度開頭了。 即係我睇星戰前傳，呢個咩世界嚟嘅？唔係沙窩世界嚟嘅喎。 啲人彈下彈下，唔知做咩嘅。 咁你睇星戰七咧，又似翻啲。 係啲人冇彈下彈下咯，正常翻咯啲人。 咁你睇今次呢套俠盜一號咧，即係如果即係以暫時睇到影像嚟睇咧，哇！你成覺得真係星戰啊？咁、就真係星戰啦。咁佢就包括佢嗰啲星球咧，好多嗰啲一支支嘢動喺度，嗰啲好似塔咁咧。即係其實佢就話嗰啲其實係嗰啲沙漠啊，或者嗰啲地方可能，即係佢就以為整嗰啲即係濕氣嘅。佢話，咁佢今次呢個都會見翻嘅。咁其實呢個就係當年喺New Hope 入邊嘅遮丑用嘅嘢嚟㗎。呢個即係現實上就喺拍攝嘅時候咧，嗰部Luke 嗰部飛車啊，飛嗰部車。當然佢有時係特技咁好似離地嗰度喐啦咁但有時佢影到好近佢真係揸架車喎、哦、你仲叫佢落車喎你真係見到個車底係冇嘢晾住喎好自然喎哇嗰時邊度做到呀呢啲特技原來佢唔係特技嚟嘅係真嘅。咦咁真嘅車點會嚟到地喎、哦、原來佢係遊樂場嗰啲呀即係旁邊有支嘢撐。 有嚿嘢堆埋喎。 係啦係咁嘅所以點解佢架車成日喺度掟彎嘅原來佢根本就喺度氹轉嘅啫。咁、而氹氹轉嗰個軸係咩呢原來就係嗰個塔。其實嗰個塔做嚟就係要嚟遮醜就係俾嗰個車喺度轉。最初就係咁。咁所以呢啲塔呢其實喺星戰入面呢又即係係好緊要。咁以前就冇咗嘅。咁而家又有返嘅就今次呢個時候。咁仲好似大量出現好似有啲唔同嘅星球都仲見到有 喎。 咁你會見到今集啊甄子丹呢即係佢就話佢一個和尚嚟嘅形容㗎。咁但係佢當然唔係信佛祖啊咁其實佢係信 Force 喎。咁其實 Force 喺佢呢個時代係一種宗教嚟。咁呢樣嘢你睇 New Hope 嗰陣係咁。 唔信㗎嘛啲人啊 ,Handle 就係。 唔 係呢啲嘢。 唔信有人唔信。咁你一個宗教。 即係我意思話咪係即係好似宗教嘅有啲人信有啲咁信 咁。唔知有樣咁嘅嘢嘅。有個咩教嘅。即係佢唔係唔知嘅。即係你唔會話耶穌咩嚟㗎咁樣。我唔知有啲人可能唔知啦 ,ok。佛祖咩嚟嘅？咁唔會噶，你都知道有佛祖啊，耶穌啊，咩信唔信另一件事。即係佢有少少似，即係 Force 梗係聽過啦，但係，呢啲呃人嘅啫。咁 Hansel 話，咁但係佢唔係冇聽過噶嘛，即係成日都聽嘅。 係係。 跟住嗰啲人咧口頭禪成日都講 ，May the Force be with you 已經係一個口頭禪嚟嘅，即係 God bless you 咁嘅。咁你信唔信 God 一件事，但係你會咁講嘅，其實一件好 common 嘅事。咁你但係你喺第二啲嘅 Star War 入邊咧，可能佢講有講 May the Force be with you， 但係你唔覺得嗰啲人有呢個相信喎，即係完全你唔覺。但係今次呢套戲佢又擠返呢樣嘢落去。咁你變咗其實有時所謂個感覺係點我好難即係逐一講俾你聽你 你營唔營造到嗰個世界感覺出嚟，其實係你去營造，大佬唔係我啊，我去睇嘅啫，大佬。咁你營造得到，我咪覺得個 feel 喺度咯。營造唔到個 feel 咪唔喺度咯，唔咁簡單啫嘛。咁冇嘢噶。你做唔到，咁你又話又話改咩啫？係你做唔到啊？做咩啫？即係你唔好畫到公仔鬼咁肉酸，你話係設計啫噶。啲嗰晚就最中意啊！同你講，畫到鬼五馬六，佢話 design 嚟噶。即係我意思即係畫工比較差嗰啲人，我唔係講個個啊，即係有啲畫得好肉酸噶嘛。即係佢話係 style 嚟嘅，喂，咁你唔梳頭都係個 style 嚟嘅，係係你褲穿窿都係一個 style 嚟嘅 ，OK。 哦，系富川窿更加点依家， 食屎都系一种烹饪嚟嘅，系嘛？即系嘛？咁啊，周街屙屎都系一种文化 ，OK？ 啊，跟住好多人讲法， 系、okay? 一定系啊，呢、這个 冇错。好，咁啊做多啲，大家冇啦，咁啊草草噏少少嘅啫，因为我就即系见大家都唔好明白点解我哋成日闹啲人啲嘢，就话即系人哋又话即系唔系啊，我几好几好，唔系啊，唔系你觉得好唔好啊？即系呢件事就系你改编人啲嘢嘅时候咧，你要好小心嘅。咁我再講多次啦，嚟嘅高達同 Marcos 其實唔係佢當年劇場版已經唔同咗嘅咩？係啊，係唔同咗啊。 嗯。 但係佢係將件事做好咗嘅喎，同埋佢哋係同一班人，首先同一班人，而當時佢哋好清楚高達其實一個真實係，佢喺劇場版就將佢更加即係貫徹咁去做嘅真實係。其實電視版就受制於玩具商嘛，所以佢仲有好多變形合體，佢要攞走。就喺劇場版要攞走，要將佢更加做真實。咁佢係貫徹翻原本個理念嘅，佢唔係走咗第二個方向嘅。而超想要塞劇場版咧，哇！佢最犀利啦，成個完全即係一個新作咁去做啦，即係佢係好突破啊！當時好少嘅，通常都係攞翻電視即係改少少或者加少話，佢係完全 100% 全新作畫、全新故事。咁但係佢嗰個故事，佢係改咗，但係咧。佢唔單止冇話搞衰，就令到成件事更加講得到佢點樣用文化嚟去感動到啲，即係令到嗰啲巨人外星人啊，即係諗翻起自己係人呢樣嘢。 係緊湊咗添，係 緊湊咗，冇錯。咁佢將馬輝嚟改翻係開頭已經係軍人，咁林明炳係已經係歌手，咁其實呢啲係改得好嘅。即係你改得好，我唔怕你改咯。 係佢改咗變咗快入題啲咯，可以。 佢係人物性格冇唔到，哦冇，佢人物性格一樣嘅。 嗯， 冇啊，唔都系咁咯。可能你觉得林明明好咗啲，人物性格，因为其实佢喺电视版系 系、哦，反而系剧场版系可以俾人哋扇嗰个啊嘛，唔系都系整人嗰个啊。 系啊，电视版好多人觉得抵佢死嘅，系一个港女嚟噶嘛。我讲真，我讲真，当时日本好多人唔中意电视嘅林明明嘅，佢嗰时净系渗咗个头，佢系最讨厌女角，你知唔知？ 嗯，系。 系啊，但系剧场版林明明好多人中意。 系细咗大咗，因为嗰度。 我咪话剧场版咗去整到佢周慧敏咁噶嘛？ 啊！ 我啲唔中意睇动漫啲 friend 睇都话中意啊！呢、這个女角几好，几好睇咁样，咁啊梗系啦。 系佢仲要做惨俾人飞嗰个嘛？因 为即系有齐晒所有，你会可怜佢，亦最多系佢靓嘅，都咩齐晒系嘛？系咩？ 系 咯，即系所有好处喺佢身上咁样。佢唔系港女嚟噶，冇港女嘅剧场版。咁你睇剧场版咪会成件事咪完美啲咯？的确系完美啲咯。咁啲機設亦都當然精進咗好多啦，亦都首次將機械人啲手掌由香蕉手指就變成四方啦，即係呢樣嘢係由佢開始嘅，唔知大家知唔知？係。咁所以呢啲一切係一種進步，係一種改進嚟嘅，唔係話即係將亂改啊，唔係亂改啊，唔係以唔同 twist 佢為一個目標啊，大佬。你而家嗰啲係為唔同而唔同為 twist 而 twist 嘅。因为佢无口啊，我改到变多口先咁。 系啊，而系咁。 小龙女系咁讲嘢啊，唱埋 Only You 咁系嘛，俾阿杨过一巴巴尖嘅，冇唱啦，姑姑，系咪噶？黐线，好睇咩？唔知有啲人讲好睇，咁睇多啲咯。啊，啲劲女啊，使唔使介绍啊？佢好嘢啊，呢啲又想讲下话恶心嘢啊。 系咪真系要讲啊？ 我好不堪， 讲得咁夸， 好不堪嘅动画嚟嘅呢啲真系， 无聊冇嘢做嗰啲动画嚟嘅，我觉得系咯。不过都讲少少啦。咁佢其实依家 ViuTV 咧，唔系正式依家电视做嗰个版本啦吓，系佢有个网络电视嘅， 係有得睇境內嘅。 即一刀不剪呀。 係應該都係嘅。 不過咁佢都冇嘢嘅，佢又冇露。 係囉。 佢發曬光 㗎。冇冇嘢睇嘅。 佢揭起個包，我以為想出呢個加爾巴呢嗰個粒子牌。 係。色射光，我以為係。 我以為係嘅，真係大佬。 最唔錯，我以為噴嘢嘅最多都係。 都唔係喎，原來。 係 是勾跌人啊！ 我以為佢噴一嘢射射對眼出去睇唔到嘅時候攻擊佢。 都唔係，即係唔知啊！唉，我都唔係即係鹹嘢唔緊要嘅。我哋以前睇啲鹹嘢係直接鹹嘅，係啊，一係就 sex jokes 嚟嘅，佢唔係啊，佢係好正經咁玩啲即係本來係搞笑嘅嘢。我都唔識俾反應，因為我笑啊定係喊定點樣嘅睇佢啫。 唔係即係個反應嘅無聊啊！ 唔係我唔識反應啊，總之我唔識反應。 唔係我反應就係無聊，我睇到就見到。 係啊，我又唔覺得有咩好 high 或者好有 feel。 係啊，我唔係覺得好正咁啊，冇我就係無聊啊，整咩？ 係做咩咧咁啊？我唔知。但係好多人睇啊，好多人好中意啊。 係。我睇嗰啲人嘅心態似睇搞笑片咯。 即係應該笑嘅睇嗰陣。 係。 我下次試下配合下，睇下可唔可以 get 下 long 到啊？ 唔知我笑唔笑得出呢啲。 我真係笑唔出。但真係又要容許我講下當年龍虎豹有一個好正嘅作品，佢係將呢個聖技呢就變成佢真係鬥喎，佢唔係話即係搞女喎，佢冇女喎，即係佢搞好多比賽項目，即係比試呢個同聖有關嘅，即係包括呢個耐力呀好多嘅嘢，即係例如掛個啷啷女咁睇下邊個即係邊個跌仙嗰啲咁呢，即係佢唔係直接聖嘅。咁反而呢本來嘩件事你本來好猥瑣啊，咩聖技咁你諗好鹹濕，但唔係喎，佢反而你睇佢講落去呢，佢有似個日本動畫咁嘅咋喎，即係個佢寫出嚟嘅當然。咁即係你覺得佢呢返去真係喺度鬥緊一啲項目㗎喎，咁樣成件事就由猥瑣變咗唔猥瑣嘅。 係 呢啲咁嘅勁女呀，或者呢啲一眾呢啲咁呢，就本來正經呀，本來咩咪喺水上鬥啫，撞呀， 競賽 咁，搞到變咗鹹濕，變咗低俗嘅，我唔知咩事，真係唔好意思，真係。 咪而家係個風係相反嘅嘛，因為即近時係將啲鹹嘢提升到變咗，你覺得佢我整咗唔鹹咁啊？而家唔係，而係將啲全部正常嘅嘢變鹹嘅嘛，要係啊， 係啊， 係啊，相反嘅嘛，即係變低嘅嘛，而家中意係將啲嘢 變低。以前即係而家唔鍾意離地啊。 係囉，鍾意貼地㗎嘛，而家最要。 衰到 貼地。係囉，要貼地。 唔知 ,ok, 咁啊睇多啲嘢囉。所以咪就話點解宮崎駿話咩話咩即係離開世界末日都唔遠㗎嘛，你冇聽佢講。 嗯係。 係囉。佢而家啲人咩話諗住用 AI 嚟去畫嘢㗎嘛。 嗯。 係囉。我離開曬咪唔遠啦，我都覺得係呀，我不嬲都咁講。好嘅 ,anyway。 係。咁啊係呀，你應該到預告片啦。 仲有一樣嘢呀，咁涼呢樣嘢想唔想講下呢，新年不如趁記得你講開勁女嘅講埋呢個。 咩藍涼係咪？ 你話好似今次本來話應該呼聲好高呢套嘢應該會賺硬，但係好似日本壓屎喎。 係呀，奶嘅嘢。 係呀。咁但係你話你有朋友喺在日本看左右其實不是那麼差，到底是什麼回事 呢？咁其實本身藍涼呢很多人本身的動畫版啦，他有動畫版的。有人呢就很期待的，看啲女兒就在那裡嘻嘻哈哈搞笑笑咁。 反而期待這些？ 是啊，咁就過一集的。即是他們不是真的想看打的。但我們當然想看打啦，是不是？咁呢佢今次劇場版呢就似乎變返真係即係會打呀，又會有可能死人呀、之類嗰啲呀，唔知係會唔會呀，我未睇。咁但係佢睇完套嘢就覺得嘩咁樣嘅，我只係想睇啲女喺度嘻哈笑又玩嘅咗喎，或者百合嘅咗喎，咁就但係可能就冇呢啲元素，咁佢哋就唔開心。 即係又係同佢 expect 期待嘅嘢有落差。咁、樣。 鍾意 hea 嘛，係咪佢哋睇。係。係你咁認真做咩，要我睇佢咁辛苦做咩，我鍾意佢哋 hea 下 hea 下咪先囉。 咁點解睇高達又調轉嘅啱啱。 唔知啊， 啲观众层面唔同啊， 真系理解唔到。 啲高大啲唔系女啊吓， 唔系啊，佢咪画到啊三日月都女噶啦，三日月子啊， 唔知冇身材啊咁矮， 啊咁咪萝莉咯， 唔知有啊有第二个识重叠咗， 啊佢条女嚟讲， 系啊。 Okay, 好 他有两个嘛，咪一个姐姐一个萝莉嘛，游晒啦佢，跟住又埋 BL 啊，仲要齐晒咩女都有啊！ 啲人中意睇《三日月》逐个男角男啊， 咁样 系齐晒佢咩？佢仔又有女又有咩都有。 O、okay, K 好，我讲下啲话头系嘛？ 系妈咪先啦。 妈咪，妈咪咪讲咗上礼拜未讲咩？ 系嘛，讲咗啊，系嘛，讲咗系嘛。 上礼拜嗰个 Tisa 啫嘛，我哋其实未讲个正式嗰、那个，即系未见到 Tom Wilson 场嘅上礼拜。 啊， 我讲下讲下点啊？系未啊未啊，上次节目未讲，我哋 key 到个片度啫嘛，但其实个节目我哋未讲正式嗰个嘅。 系 啊，讲翻啦，讲翻系啊，可以讲翻妈咪啦。 哦，咁都系个官咁样，跟住突然间有啲系咪乌鸦定蝙蝠嚟嗰啲，唔知咩。撞咗我机舱，跟住整到个 N 线都爆埋，跟住坠机啊嘛。跟住话汤官咪将个女主角绑咗上去个角伞，跟住等佢出咗去，跟住佢自己连埋机啊，成个跌咗落嚟，已经死咗啦。正常就 如果揸机嗰系 Tom Hanks， 可能件事会有分别啊。揸你机长变咗，但系 唔知啊。咁跟住转头已经响停尸间嘅成扎人瞓晒喺度，有啲死尸佢突然间醒翻咯。 即系 Tom Cruise 竟然冇死。 是好似系得佢醒翻嘅， 系啊，跟住咪话即系见到个女人话系真嘅咁样，跟住就系啊咩刀片女嚟嘅应该， 埃及公主啊， 系啊， 系咪刀片女？ 咁啊变咗系啊，应该刀片女嚟嘅好似， 好似 跟住朝头早然之就跟住咪见到系咁打，跟住咁走嚟走去嗰啲咁咯， 系啊。咁 系啦，咁啲人话见到又变咗职业特工队咯吓，见到佢就 系咁佢又有飞机爆飞机又掹住个车个机边啊嘛 吓，唔知佢见亲佢都职业特工队啊，见到佢做 action 就 我完全冇 pop up 到呢样嘢嘅， 咁我知点解啲人咁憎成龙啊，除咗佢讲嗰啲唔好听嘅说话之外， 点解咧？ 因为打咗咁多年啦，仲打。打得点好睇都话你佢打紧啫嘛，唔 又系 想系系又系成日喺度打啊嘛。 喂，咁但系 Tom Cruise 上次嗰度着个强化骨架度都好睇嘅。 系啊， 系。 唔好睇咩？ 嗰套好正添。 喂，嗰套系咪 疑凶战士啊？ 憎啊 Tom Cruise 嗰啲人啊，因为不断死啊。 满足到佢哋啊，又死喎，咪开心啊！ 即系好似我睇呢个咩啊，呢个咩幕后玩家噶嘛，见到啲好真嗰啲人死，哇，好睇啊！咁即系翠如 B B 冇死到啫，俾人捅完两刀， 冇讲啊，好似系嘛？ 有冇死啊？ 唔知道，未睇最新嘅集啊。 希望佢死啊，不过我觉得唔会咯。 唉， 嗯， 不过净系阿边个八六街嗰啲睇到好开心啊！ 六七廿 啊？唔知啊，佢死好多人嘅呢套戏啊，唔系即系佢捉到我哋心理啊，即系我憎嗰啲人都得嘅，唔一定要中意嗰啲人。 无 线啊，终于开发咗个新元素，就专揾啲你黑你憎啊嘅人去做咁啊，系咁死俾你睇，咁原来都可以谷收视嘅呢样嘢。 啲女又系俾人奸啊， 咪奸完再死，死完再奸， 系啊， 系啦。 咁应该无线应该拍呢个寒蝉鸣泣之时啊。 系啊，冇错啦！全台嗰啲黑人憎艺员啊， 系唔系咁？我见到讲翻，应该讲翻乜嘢啊？咁个预告就即系 O K 嘅，我觉得如果咩就咁，同埋今次变咗系不死身咁，又要睇下点解会咁啦？阿汤库斯点解会变咗咁样？ 唔系，其实呢个都唔系最特别嘅，最特别就系佢会联同呢、這个即系上次嗰个 Dracula 咧。 嗯。 即系佢其实系一个新嘅系列嚟嘅，咁我唔知佢。即系独立整咗几套之后啦，即系下次可能出埋科学怪人，定唔知做咩怪物？唔系真系嘅，唔系讲笑，唔系笑话嚟嘅呢个。 系会加埋落去。 即系佢可能最后佢哋会变成咗一个联盟嘅。 嗯。 唔系，即系其实你唔好谂咁，佢呢个公主咪坏人，佢未必系坏人嚟噶。 哦，呢好似话俾人害啊，佢好似话。 系啊，其实佢系超人嚟噶，即系佢哋而家根本即系个 Draco 又好，呢个 Mummy 工作，其实佢哋即系等于一啲超能力者咁嘅啫，即系佢迟啲系，其实佢哋可能系保护世界嘅，反而即系唔你唔好谂佢以前咁 Mummy 系坏人，唔系咁样嘅。 嗯。 咁其实佢当复仇者咁样玩嘅啫，其实。 系。 咁而家呢套 咦咁应该好睇。 呢度系第二套咯 ，Mummy 就系第二套，系一个女嘅，就咁、是。不过上次唔系太中意嗰套啊，嗰套咩 Dracula 嘅，系咯，好麻麻地。 嗯。 因为佢都去到现代噶，佢后屘都有讲嘅。 系。 系咯，咁我唔 系临尾又变咗现代啦，系啊。 系啊，我唔中意今次呢个 Mummy 有冇机会嗰个有啲嘢会，即系唔出场都可能会有提及嘅，有机会。 系。嗯。 啊，会唔会临完场又整翻个彩蛋俾你啊？嘛。 又拉落去下套。 系啊，系。 O K 个。 Dracula 出现啊。呢、這个世界唔系得你一个怪物噶，有打沙包，系做翻嗰啲嘢啊，系啦，哇，咁揾边个召集佢哋咧？系咪要作翻个咩啊 ？Van Helsing 嗰啲系嘛？召集翻嚟一齐啊！ 即系阿狼人嘅演员啊 嘛？你可以揾第二个做嘅，或者 Van Helsing 而家个电视版变咗女啦，冇话唔得嘅。 系， 咁样啦。 嗯，咁冇啊，都系差唔多啊。呢个预告咁，其实有冇乜反应嘅？好似 我系觉得 O K 嘅，我唔知道大家点咩唔到。 唔系可以一睇嘅，见到就咁，但系总之啲人见到 Tom Cruise 就有少反感咁先。 其实我反而我唔系咁中意原装嗰度《盗墓迷城》啊，我知。 系 系， 我觉得好老土啊。 哦，咁都咁上下。咩咁耐嗰阵时做都 O K 嘅，如果 我嗰时觉得佢好老土啊，就系、是。 唔系咁，但系我嗰时做嘅 O K 嘛呢啲片。 嗱，即系我中意 Indiana Jones， 但我唔系好中意《盗墓迷城》。我睇《盗墓迷城》咧，令我谂起阿刘德华你嗰啲咧， 系 夺宝嗰啲啊。 哦，系咁系似呢啲啊嘛，本身可能第一集都。 系啊，我唔系好中意，我个格调唔系好高嘅。 嗯。 即系你唔同 Indiana Jones 嘅 ，Indiana Jones 嗰啲怪嘢咧，唔系咁出现嘅。佢前面嗰段係正常㗎嘛，同啲德軍鬥下咁，但係就算唔打德軍，即係佢正常冇怪嘢㗎。佢係最尾揾到嘅先出現怪嘢㗎啫嘛，一陣嘅啫嘛。 嗯。 唔同佢呢啲係咁喺度賣特技呀，係咁喺度出㗎。即係呢一隻其實我不嬲唔 buy 嘅。咁但我知道中國人超鍾意囉。如果唔係都唔會有啲咩鬼吹燈呀咁嗰啲咩呀，係咪？ 係。 其實我麻麻地嘅。 係。咁啊，另外一套应该系有冇讲过《银河守护队》？讲过，哦，预告应该。 你讲下啦，如果你想讲嘅。 吓、啊，冇啊，我都系咁嘅。咁但系我就见到 Starlord 应该肥咗好多，所以今次唔会露肉啊。 系咩？又变翻个成个波咁嘅肚腩。 唔知啊，我见到有肚腩嘅，好似变咗，所以着件长袖衫啊，今次。 哦，即系佢收埋咗个 BB 8喺个肚度，今次啊。 吓，唔知感觉上系咯，我觉得佢涨咗啦，我感觉上。 又再决战呢个黑武士啊嘛，唔知大家有冇睇过《沙罗决战黑武士》啊？吓， 个肚腩好似有个 BB 八咁啊！ 佢成吞个 BB 八喺个肚度啊！我估系几大个肚腩啊，大佬。 唔系，咁今次系见到佢肥翻咯，我见到好似，所以应该就唔会有好似上一集咁样除晒衫露肉有咁嘅情况出现，我觉得。 咦，咁样？喂，但系佢明明拍呢个七日荡寇志嗰阵都仲好 fit 噶。 嗯，我嗰阵时好似冇未咁肥啊，呢度好似我感觉上呢度好似肥翻啲。 又肥翻啊？ 唔知道我咁佢系啲易肥嗰啲嘢，应该要 keep 住先啦。 咁佢本来就肥啦，佢唔咩易肥。 佢特登，佢咁，佢要自己减粗整翻瘦嘅要。 佢 keep 大只，佢见翻有我 keep 到咁，你都唔搵我做完呢一钟，又唔搵我做 hand solo， 诶，算啦，本皮啊嘛。 系，我变翻肥啊，算啦。 变翻肥仔啊！我变翻肥仔，反而仲有机会同黑武士打啊，当年。睇过咧，喂，正啊嗰、那个，沙罗变咗好事啊，真系。 系，咁另外就系见到即系阿树人啊变咗个 B B 啊。 系啊。 系啊，咁都系好似个变咗系好 Q 咁样啦，跟住同埋都好似比较重点样渠道啊，应该搞笑嘅变咗。 嗯，我咁一定啦。 系咯、啊。咁啊，都系咁啦，都系睇啊呢套应该。 哇，有得唔睇？ 系咯、啊。跟住， 好，我哋快啲讲啊，快啲讲啊，蜘蛛侠啊，咁样大家想听蜘蛛侠多啲。 系，咁啊，蜘蛛侠就个预告片啊，系咁出阿罗伯唐尼啊，同阿 Iron Man 啦。 系咯，我争郭富城嘅，我觉得。 未饮茶啫，佢争在。 吓，唔止啊，冇搵车追佢啊。 佢哋唔係應該係蜘蛛俠同阿 Iron Man 臨尾飛完之後下低影住阿郭富城踩架林寶堅嚟追緊嚟。 即係去太興啊！ 唔知 翻過呢啲場面喎，大佬。 阿黑鬼又出嚟講啊，講乜鬼嘅英文啊？ 翻曬嘢喎。 我話咁見到咁應該係即係你話阿秃鹰嗰個造型係似特種部隊定咩啊？你個頭似咩？你話似洛印戰士嗰個團長啊？ 佢畫出嚟嗰陣就似洛印戰士個 friend 啊！變咗條怪嗰陣，我講唔係鷹之團嗰陣啊！變咗條怪咗叫咩名字啊？ 咩費蒙特定咩？我唔記得咗。 係咯，唔係 G 字頭嘅咩？ 咩？ 唔係 G 字頭咩？佢名？ 唔記得咗啊！佢嗰時翼係個音係好似係咩？唔記得咗咩？ 總之嗰只咁嘅怪啊！ 神之手其中一隻啊！ 嗰只怪啊，有啲似嗰個樣嘅畫過，或者似呢個咩啊？呢、這個咩啊 ？Phantom 咩係咪 ？Walk and Roll 定咩？唔記得咗啦，嗰、那個啊。咁 anyway， 咁但係佢而家做咗出嚟嗰個甲就巨型啲嘅感覺上，同埋佢隻翼咧，佢撐開嗰陣咧，佢嗰個螺旋槳啊轉，佢你好似覺得好似隻眼咁㗎。呢個襯呢個眼珠咁，咁當然型好多啦。呢、這個感覺因為原本秃鹰係點樣嘅，咁大家可以睇《賭神二》啊，見過嘅，係由羅家英飾演，係個煉鐵。 唔知喎，再見綠色咁嘅衫，有啲雞毛咁嘅嘢，跟住秃頭啊。 本就煉鐵爪功，但係就唔係手煉啊，腳煉好臭嘅嚇。咁基本上就似啊似咩似佢個髮型， 係。 就是這樣的啦，即是秃鹰真的秃的。 是。 一個阿叔咁啊即是冇毛面的 喎。冇。 是啦。我穿件綠色咁啊有翼咁啊咁嘅衫咁。咁你話件衫仲有吸人嘅即係青春嘅能力係咪你話佢可以變。 唔係呢個90年代嗰個版本呢就係個阿伯嚟嘅。嗰個版本呢就件衫就唔係毛嘅係件甲嚟嘅。咁佢嗰個即係90年代嘅卡通版本就佢可以用嗰件衫嘅能力就可以吸人哋啲能量嘅，之後令到自己變翻後生嘅。咁、但係而家新版嗰啲多數都有陣時會變怪人樣啊，或者著一件甲都會嘅。即係而家新版嗰個反而就似翻而家呢套戲嗰個設計嘅。 我諗佢真係裝甲嚟嘅啫，新呢套應該冇乜神力嘅應該係。 係啊，呢、這個科技嘅應該係。 係啦。咁啊，但係另外仲有一個敵人嘅喎，而家未影到嘅。 好似閃一閃有個黑人咯，話係佢嚟嘅，但係就冇蒙面嘅。咁應該係，如果睇人名表，應該有個叫，即係個嗰、那個華人應該係叫 Soka， 即係呢個 Soka， 係啊，收卡 係啊，咁啊，我唔記得中文譯做震盪定唔知咩啊？即係佢本身如果個造型公仔書就應該著件類似啡色或者黑色啊，咁有件衫緊身，咁啊蒙完面就係得對眼，好似。即係蜘蛛俠咁嘅，不過又冇紋咁啦。咁但係個手臂同埋只腳嗰個位置就入黃色，跟住有漁網咁嘅。係。咁啊手嗰個就戴咗架手套，戴咗咧就可以射啲衝擊波出嚟嘅。咁但係喺我睇動畫入面咧，呢條友就比較廢嘅，即係多數都係成扎人一齊打蜘蛛俠呢個第一個俾人懟冧嗰個先。 哦，佢今次的人全部都係嗰啲雜牌軍之一嚟噶嘛，即係呢個秃鹰都係嘅。 系，推影都系比较似啲咯，咁唔系话好渣嘅，推影有阵时都几劲，但系唔系啲即系话好似八爪鱼博士同埋绿魔啲咁劲嗰啲级数嗰啲人咯， 系。 系啊，咁呢啲其实系出啲即系平时你见佢哋系要群抽啫，同蜘蛛侠，蜘蛛侠就只抽佢哋群抽蜘蛛侠嗰啲咁嘅人嚟啊嘛。 系哦、啊， 今次竟然讲到佢哋都咁劲噶咯，系咯、 啊。系啦、啊，咁啊啲佢嗰个预告啊，影到即系本身。又話 happy 啦，出翻嚟啦，啊 Iron Man 入邊嗰個 happy 肥佬，即係 係啦，咁啊同係啦，同埋就今次啊蜘蛛俠轉咗口味啦， 食朱古力， 中意黑妹啊，中意食朱古力嘅今次， 唔係佢唔止啊，佢成間學校都係嘅，大佬。 哦，五顏六色嘅佢間學校，咁白妹都有嘅，咁但係就應該好配角噶，咁佢另外有一個叫 Resell 嗰個咧，應該。我唔知咩血統啊，即係都係黑地啊！我嗰個就即係賽如果預告國際版嗰度咧，就會見佢賽隔離台喺度講佢，即係笑佢哋兩個喺度夾女，我條女嘅。 哇！好醜樣喎、 啊， 大佬。 係啊，嗰個係啊，咁我都好醜樣嘅。咁總言之呢套戲咧，我諗佢阿姨應該係最傻嗰個。 即係要強調翻阿May姨先係最正。 系啦，应该系尾衣最正嘅呢套嘢。咁佢嗰啲全部，佢中意啲同学啊，无论啲肥仔嗰啲，全部都好样衰嘅。咁好似我见到人名表嗰度咧，连嗰个蛇盒佢嗰个 face 咧，变咗阿叉喎。今次系， 即系你意思后屘变咗做 Galen？ 系啊，我 Agent Man 同我嗰条友咧，好似 即系 阿叉做喎。今次 系每一套蜘蛛侠咧，咪有条友永远出嚟打篮球啊咩咁，好似黑 系成日黑佢啊嘛， 黑阿蜘蛛侠嘅。跟住佢阿衰咪次次都后屘有咗出嚟之后就教训翻佢转头。咁但系有时佢就同佢 friend 咗嘅，后屘会。 后尾如果系啲剧情就变咗同佢 friend 噶嘛， 系啊， 但系我好惨，好似系可以跛咗噶，我记得佢 系咩？ 系啊，跟住佢系变咗 Venom 先识行 嘅。咁总之嗰个角色本来肯定系白仔嚟噶啦，咁而家就竟然又换咗阿叉，咁而家争个中国妹，咁会唔会下一集出场嗰个阿 Grant 系中国妹咧？因为其实佢姓关嘅，系嘛？阿读极都唔识读个名，算啦，阿 Grant 啦，咁啊系咪咁啊？ 咁唔知啊，咁今次總言之就係咁啊，咁同埋見到蜘蛛件衫咧，應該就有少你話似 Eva 嗰件衫啊，因為我見到佢咁深厚，我蜘蛛我 local 咧，件衫會鬆開嘅。 即似啊個紳士啊，凌波麗地戰鬥服啊嘛，即係佢係唔著嗰陣係鬆身，著嗰陣 c 咁樣會緊身噶嘛。 係係啊，因為呢個就係阿 Iron Man 整俾佢咁，有好多粉塵咁啊，見到佢、個架底嗰個位置有望啊，今次又閂翻蜘蛛網啊，今次。 即係如果嗰個網都可以即係飛到咧，即係有咁就可以滑牆咧，咁啊架底毛長啲都得啊，應該。 唔就要積個網喎、啊，但係 嚇架底積網啊， 係啊，架底用啲架底毛積網、啊。 唔係我架底毛都密過佢個網喎、啊，已經。 哦，咁唔知啊，佢嗰個一塊，我唔該網嚟，我都似一塊嘢咯，佢喺度應該。 唔係，其實佢係有透明，唔係通窿嘅。 系唔系普通喎？ 系啊，如果你睇过佢嗰啲整出嚟嗰个，其实系块胶咁样嘅。 系啊，块胶咁系。 点解整块咁嘅嘢喺度啊？ 唔知等佢可以飞树咁空中转弯啊嘛？系啊， 唔清楚系啊，即系总之今次咧，佢应该系劲过前两次噶啦。即系佢你见佢咧个力大到咧，可以扯住只断咗两面嘅船。即系之前阿 Tom 系啦，上次系啊，第嗰时阿杜比仔嗰个掹火嗰、那个咩火车定？地鐵我已經好勁啊！ 今次仲勁啫，嚇掹住只船，咁佢下集會再勁啲掹住個雙子塔咧？喂， 唔知啊， 即唔使冧啊！雙子塔就蜘蛛俠救翻啊！ 嚇，地球裂開要拉翻住啊！ 唔係個 Death Star 嚟噶，轉開兩邊佢就扯翻埋 哦，有啊！佢今次個嗰個預告都有個 Death Star 碎咯。 哦，係咩？好似係喎。 係 啊，有啊，個 Lego 啊，即係見到佢跟住抌咗地啊嘛，係 系 咁，佢哋话个彩蛋就系有佢学校嗰度上堂嗰度就有啊，有啊哭个人间睇啊，啊 Bruce Banner 我幅相啊嘛， 系 嘛， 系跟住同埋系佢行嗰度，跟住后边有幅画咧，又有啊 Tony Stark 老豆啊， 但系佢隔篱嗰啲全部系特斯拉嗰啲人嚟 嘅，唔知啊，咁都系咁啊。咁喺打方面就应该唔使怀疑嘅，不过而家惊系翻学嗰段时间，我啲剧情啊，你话 即系你话战斗 action 嗰啲都唔错嘅，咁睇，但系系翻学嗰段，因为唔系因为啲人啲样特丑啊。 系佢唔应该系搞到联合国咁啊？佢间学校系 联合国唔出奇，但系你睇电视都好多呢咁嘅校园剧，但系佢哋揾翻嚟啲人咧，就算做钢牙妹啊、四眼妹啊嗰啲，其实都唔系丑，因为即系佢扮到变咗咁。喂，今次真係搵啲丑嘅演员做嘅，我點解唔得 意？係啊，好样衰咁啊，全部都。 係咯，佢本来个样真係咁衰喎。 係咯。 咁點解要咁呢？ 唔知啊。 唔係幾好啊，大佬，你真係好恶顶啊，成日对住啲咩角色。即係打乱种咁嘅啲样真 係。咁啊唔知啊，有 Iron Man， 佢好似都係着返 Mark 46攞件甲，但係个身又冇灯喎，好奇怪喎。 我想佢費事整個有 design 啦，佢就出一出。 嗯，好係啊，飛過先啦。你話應該唔會打啊，幫手。 係得嗰度出一出嘅啫，我諗。 嚇、啊！ 咪你仲想有咩睇啫？ 都唔知啊。 咪 Iron Man 都幫埋打，使唔使復仇者出場？ 係 有出場啊！ 打劫銀行嗰陣啊嘛。 係啊。 啲劫匪戴復仇者面具啊。係、 啊。 出咗㗎啦，咁已經。 嗯嗯， 算啦。 咁你但系你话 Michael Keaton 好似后生咗啊？呢个预告入边， 哦系，冇之前做飞鸟侠咁老嘅样。 唔系，我特登整个颓啲啊，系嘛？呢个可能执翻靓仔啲，咁咪好啲啊吓。 喂，真系冇咁氹个样，冇咁肥氹添啊都。 嗯， 有殺氣啲啊嘛，咁我就係 嘛。我覺得佢安排去做呢個禿英都係因為佢做過飛鳥俠嘅啫。 係。 因為佢做過蝙蝠俠啦，當然亦都做過飛鳥俠啦，咁所以揾佢做呢個禿英咯。但我其實覺得佢唔適合，我講揾羅家英就比較適合啲。 似啲有個鼻咁樣，或者 好似好多成個樣一樣嘅，同佢畫出嚟嗰、那個。 係。 係咯。咁再唱埋 Only You 咁，咁啊資訊唔丙佢就企啦，係嘛？ 係啊。唔好再唱啊！ 係咯。我蜘蛛絲黐咗個嘴啊！咁啊，可惜啦，唔揾羅家英做係咯，即係你爭啲中國人啊嘛！你左交到咩種族都有，但係點解係冇中國人咧？ 係啊。 好啦，咁啊呢個係咪咁啊？ 嗯是咁啊係咪即係講變形金剛五喎都係。 講啦變形金剛今次又唔 piss 大陸喎冇喎。 今次就冇啊今次佢拍響我見到拍呢響古巴英國同埋唔知邊度美國都係呢幾個地方拍好似。 係咪即係冇。 係啊。 冇賣中國嘅企圖啦今次啊。 今次冇乜中國我點咩啦。點咩今次係又變返美軍啊上教佢哋出返嚟好似。 係咪資金一樣喺中國㗎係咪 唔應該有啊繼續。冇理由突然間冇啊！ 不過其實中國啲觀眾都唔想再睇啲咁嘅懶中國嘅嘢啦，講緊 係咯， 係拍嗰啲人就以為啲人中意啫。上次都鬧嘅，其實啲中國觀眾， 但係佢都係睇翻一套正常嘅變形金剛嘅相。 咪咯，我明明入嚟食西餐嘅，做咩乾手牛河嘅大佬？ 啊，有啲豉油擺台咁樣。 咩豉油？ 整支蠔油俾你嘆啊！ 哇我 蠔油牛扒。 大佬我 3AAA 級牛柳你搵蠔油嚟點我真 係。睇食咩囉所以咪要。咁今次係正常返嘅咁預告嗰度呢其實就冇乜點樣影過咩咁但係其實影到啲即係開頭好似應該亞瑟王即係古代咁樣嘅我唔知。 少少少少。 咁呢但佢嗰隻飛龍呢咁即係三頭嗰隻咁應該可能係嗰個咩 Beast Hunter 入面嗰隻。 係呀有少少嘅。 吓、啊，佢话起我嗰只，咁同埋咧，佢出咗啲人名，即系啲变形金刚个表嗰度咧，咁佢话应该有只叫做英文我唔记得咩啊，佢好似海啸或者叫潮咩潮叫咩涨潮啊，咁系一只大型嘅蓝嚟嘅，系狂派啊，咁佢讲话应该系佢出现咧，跟住同埋喺狂派喺海嗰度出现咧，就打伦敦嘅、 那 个古仔。咁、 哦、 就變咗又講話人類同嗰啲狂派又打嘅。咁另外嗰個預告片度咪見到個外太空嗰度咪有啲好似個星球咁但係又散曬咁聚合返呢咁應該有機會一係就講係斯比頓可以重建一係就 Unicorn 嚟嗰隻就。 係、哦。估嘅咋喎大佬。 係呀呢啲估嘅呀因為佢冇講就係咁個影像咁出咗一係就 Unicorn, 一係就斯比頓重建啦。咁講嚟地球㗎嘛 ,Andy Hawking 又話點解佢咁多星球要嚟地球？咁啊，有樣嘢咁要佢嚟啊！咁就好似講話係有樣，即係有個有條事喺我地球可以攞到咧，就可以重建斯比頓咁嘅個故仔又話。 即係嗰個真係 Anthony Hawkins 嚟㗎。 係啊。 哦，即係唔係似？ 係啊，咁但係應該話係壞人嚟嘅，有機會。 係啊 ，Westworld 㗎嘛。 嚇、啊！唔係因為佢呢度講咧，應該有架，即係喺拍片嗰度影咧，佢有架紅色，唔知有架跑車，唔知林寶基尼定咩咧？佢嗰個應該係狂派嘅裏邊金剛嚟嘅， 係、 哦， 嚇咁、啊、有機會可能阿 Andy Hawkins 係壞嘅，咁同埋就你預告片又見到阿柯柏文咪喺度打大黃蜂嘅，同埋喺坦嗰度浮下浮下嘅，咁浮嗰度咧就應該話佢有機會，一係就俾即係啲創造者。擊敗咗咁啊，漂流嘅，即係估嘅。咁至於打佢嗰陣時咧，即係打阿大黃蜂嗰陣時咧，咁有幾個講法嘅啲人，咁話咧就一係就佢俾即係創造者洗腦或者 Unicorn 洗腦，一係咧就呢個直頭唔係柯柏文嚟嘅，係呢個係嗰個即係同柯柏你玩具成日都有出嘅嗰個叫 Lexus Pie 啊，即係话系创造者照阿柯柏个样整出嚟嘅，但系就嗰个系坏嘅。咁同埋有一个讲法，我见到即系 YouTube 嗰个人讲咧，就话一见到阿柯柏文对眼咧，原本系蓝色噶嘛，佢盏灯 变咗。 咁佢呢度变咗紫色嘅， 系咯。 吓，咁佢有另外一个讲咧，因为之前有套CG 动画度派咧，咁啊讲过麦加登咧攞个Unicorn 好似啲能量定咩整咗有啲水晶啊，即系暗黑水晶。咁嗰啲水晶可以将即系啲死咗嘅变形金刚咧，令到刺翻生命俾佢复活啫。咁但系复活咗之后咧，就变咗狂性大法，就系、是、识破坏嘅啫。咁我啲复活咗啲变形金刚咧，只眼就系紫色灯嘅。吓咁有啲人都系经即系讲之前有出过啲嘢咁讲呢啲讲嘅，咁到时真系做嗰阵时先知系咩啦。 即系你估估咩都得嘅， 估啊系啊，啲人都系估嘅，我睇资料啫。 估好多嘢噶，我哋都 系啊，我哋呢我都系讲估嘅吓，呢啲全部唔知啊，真系到时。 你话嗰个靓妹系阿柯柏文同阿马华宝生噶嘛？ 系我讲笑嘅啫、 啊。其实那个靓妹系机械人嚟噶嘛，系嘛？ 系忍者战士咯、啊，其实 系嘛？第一代忍者战士啊嘛。 吓、啊，唔系咁佢嗰个讲佢嗰个绵羊仔好似系电影版原创角色嘅，即系原装片咁我就冇嘅。 唔系嗰个靓妹个机械样， 佢系咁同埋咧，我收到就即系佢之前有啲片摆 YouTube 咧，就讲话今次咧阿 Michael Bay 将部 IMAX 部拍摄嗰部机同埋 3D 部机咧装埋一齐拍嘅。系咁啊，第一部系。即系两样嘢同时拍，咁就真 3D IMAX 拍摄， 拍摄个景啊，即系变形金 刚。拍摄个景啊，台一爆炸，咁但系入边嗰啲变形金刚全部都系假嘅。 系咯， 就系咁。系。 使乜使 IMAX 大佬？ 唔系，佢将放烟花啲系真咁算系咁啊，唔系成个难忘。 实景拍摄啲实景， 系。系啊。 Okay. 咁就如果讲啲登场人物咧，咁仲有啊火棒嘅。即系阿洛迪文前身啦、 啊，系、哦、系话会有嘅吓， 吓吓咁啊变有蓝色车咁，同埋我见到佢公布咧，上集博派嗰班友应该冇死嘅全部，吓、 啊， 即系应即系嗰集咩探长啊，阿杜边谦嗰个，哦漂移啊，跟住系， 唔知点解喎， 系啊，嗰集人应该全部冇死嘅，咩准星嗰集绿色嗰啲全部好似冇死嘅嘛， 即全部， 但系预告片暂时完全冇见嘅，因为 系啊。系， 咁同埋咧，狂派入边会出战斗派入边嗰个点讲咧，即系嗰个头啊，突击啊，好似啊， 哦， 就佢直做，即系总之佢嗰个战斗派就系近时啊，即系如果知一动画嗰阵时系星星叫整出嚟爱嚟打麦加登嘅相反， 嗯，嗯 即系佢哋系嗰啲泰拉车啊、战斗直升机啊、穿梭机合体而成嘅。 喂，但系呢度点解又会变翻做麦加登嘅？明明上次都变咗九 位。哦，系啊，佢呢度讲佢话自己做翻出嚟，变翻麦加登，但系个样人哋话似啊咩嘛，欧藏啊嘛， 欧藏， 系啊，似啊银色啊嘛，个样又似只眼红色咁样圆咕碌咁个头。 好， 咁啊拎佢把剑嘅，见到佢，同埋只手可以话，即系个炮就，但系佢今次变飞机喎，都系、 哦， 即系变一只外星飞机啊嘛。 个心口冇完不跑啦嘛？ 哦，今次冇啊，唔系啊，今次应该唔会一粒粒变啊，啩冇咗呢啲啊，应该。 应该唔好再玩呢啲啦。 吓，正常应该都系唔会有再有呢啲情况出现啦。 唉，算啦，嗰阵其实我一啲期待都冇，不过你做咪睇下咯。 嗯，系。咁头先讲嗰只话海上嚟嗰只蓝啊狂派嗰、那个，佢话其实第二集嗰阵时候有谂过话出嘅，咁嗰时话废除咗呢个 idea， 跟住话今集出咗边。 但系只蓝系咪都系普通战蓝咁样嘅先？ 咁我唔知喎，佢原本应该系海上嘅超大型嗰啲舰，但佢冇讲咩样喎，唔知咩啊？呢个应该系怪啲喎。 第二集嗰阵佢有只战舰噶嘛，即系嗰啲美军嘅战舰，佢嗰时初初话系嗰只舰系机人嚟噶嘛，你咪讲嗰个？ 哦，系啊，系啊。 即系我 佢开头设计嗰阵时又话系咩咯？系我系呢个角色咯，即系呢个潮将或者叫做海啸啊，唔知啊。 潮吹啊，咩叫做？咁呢隻嘢係咪都係正常嗰啲男咁嘅樣嘅呢？ 喔咁唔知啊，而家套戲冇見到個預告，唔知係咪正常啊。但係總之講話攻擊英國倫敦就係佢哋話呢日喺海上高出現啲男台啲狂派啦。 好，咁到時睇下點啦。 係，到時睇下先啦。 喂，要翻 咁但係今集 大鐘啦，喂。 係，今日係咁多啊，呢個預告人叫。 仲有咩預告？仲有咩啊 ？Planet of the Apes 係嘛？第三集。 係，仲有一個係啊。 系。變人集地球三。 都系两边打啫，继续好似我感觉上， 哦、 即系佢感觉上好似系停止唔到个战争咁啦，讲啊， 即系正式全面开始。 其实我觉得第二集都进度好少嘅咋，我觉得 系 係啊，即係其實我覺得係第即係第一集咧就比較特別嘅，但係其實跟住呢啲就好拖。 唔係我見到咧，其實今集佢講嗰度咪同上一集嗰個預即係同上一呢個預告啊，同上一集咧咪有少少重疊咗，又 係 咁嘅。 係啊，咪就係咯。 即係又係嗰、那個點講啊？嗰、那個人類嗰、那個實影院又咪有幅相嘅，唔知死咗個仔定咩咁，又係死咗啲親人嘅，又好似唔乸順超話咗咩會俾啲猿人統治地球咁，又要打咁樣咁個，就係咁咯。 唉，唔知啊，咁我覺得冇乜推進。 唔係咁，最緊佢又強調，總言之停止唔到呢場戰爭啊嘛，要打啊嘛，咁啊冇喎，係講呢啲。 起碼拍翻二十集電影咧，先講到佢哋有猿人帝國啊要。 即一路打落去啊，越嚟越先进啊！上集又冇唔识揸枪，变咗识揸枪啊！下次识揸飞机同揸车啊，跟住就 中咗嘢学啊！ 系啊，上次骑马噶嘛，跟住咪揸车咯，变咗，跟住又揸飞机咁啊，系开坦克车咯，跟住一路去咯， 识着衫啊， 系啦，跟住翻工啊，跟住啊， 唉，唔知啊，系咯，即系好似啲进度好慢啊，觉得冇乜进度啊，系。 系啊，呢个真系问题，我觉得。 唔系，同埋你唔好睇就系咧，你即系你第一集系仲有文明噶嘛，你而家已经冇咗文明咧， 系啊， 冇乜推进咧，其实好闷噶。 唔系，系啊，我就系真系太重复咯，咁我想，咁、你又系讲，即系你今次讲呢条友话屋企人死，佢话又要打佢哋，跟住下一个又揾第二条友又话屋企人死，又要打佢哋，做好多集噶可以。 咪廿集咯。 系咯、 啊。廿集终于猿人帝国啦，唉。 系啊。 系嘛，终于啊，最最华宝啊，喺个太空度嚟啦，系嘛。 系咯，即系佢系咩啊？唔系，应该啱做最尾着衫着裤，啱着最尾完场系着条底裤，跟住着埋面裤咁影住着衫啊！ 唔系，跟住 又冇着衫，又着衫啊！最尾一集 影翻太空，佢第一集咪有提过只穿梭机唔见咗嘅。 哦，系。 系咯，由嗰个接翻诶麦克华宝嗰套啊嘛，系嘛？ 吓，应该系啊，即系天宝顿嗰阵时我都。 系咪麦克华宝啊？ 系啊，麦克华宝嗰阵时天宝顿啊嘛，系啊。 接翻去嗰度啊，应该。 系 啊！啊，猿人帝国终于成立啦，唉，唔得啊，太慢啦，佢个进度，我已经冇有少甩咗，我觉得少少。 嗯， 唔系第一集好中意睇啊，好好睇啊，第一集。 唔系，主要第一集嗰阵时系成个起头咧，同埋个古仔又推进咯。其实上一集就有少重复翻，都系啲人嗰啲矛盾咁讲一次，咁但系今次又讲呢样嘢，我觉得唔系冇新嘢话，起码有啲第啲嘢讲下啦，应该要。 即系同埋咧，呢啲咁嘅。通常啲咩怪兽片啊，或者有啲嘢啲即其实嗰隻嘢唔系主角嚟噶，其实通常系个人啊，佢系唔 keep 翻个人喎、 啊。哦，呢度系变咗系，反而系即系咯，即系马骝都系主角嘛，呢度然后佢讲嘅， 呢度又讲翻头先冇讲嘅嘢，即系嗱你话 alien 咁，点解 alien 一路你都好似即系得咧？就因为一路都有雪糕、玫瑰花啊嘛。点解 Predator 会甩咗咧？因为 Predator 就系不断转人类嗰个角色噶。即系你明明第一集睇阿苏华新你加打 Predator， 咦第二集唔系嘅，第三集又换嘅，即系其实你就其实甩咗嘅件事。 唔系，同埋冇推进啊，因为你冇嗰个人类嘅角色咧，你又要只 Predator 次次系咁死咧，我觉得你咪重复又重复搵第二头打啫嘛，咁你同睇第一集有咩分别啫？ 有， 仲要冇咗个新鲜感咯、 啊。系个分别咪唔好睇咯，就 系咯，就系冇咗个新鲜感咯、啊，仲要。 系啊，唔好睇啫，系咯。即係其實嗰個人要 keep 翻嘅，咁你變咗你 James Franco 咁求其嘅話，哦遠遠死咗咁，係做咩咧？ 哦，咁佢呢個 keep 翻只星星嘅， 唔係星星唔得㗎，即係你唔可以淨係 keep 住只嘢嘅，即係其實咧，史上只係一套嘢可以做到咁，嗰度叫哥斯拉，係你可以套套都不過曬一套都可以唔同嘅哥斯拉嘅，咁你啲人咧的確可以係佢腳下嘅其中一個。即係微小嘅生物，係嘛？ 嗯。 咁你變咗你反而又唔一定要集集講同一個人，即係哥斯拉冇一個固定嘅角色去即係襯托，但你其他嗰啲係需要㗎。 嗯。 唔係你金剛咁會唔會集集唔同女？即係十唔十鋪十集唔同女？你甚至乎啲 Freddy 啊或者嗰啲，你初初都係打同都係嗰個女仔㗎嘛，最初後屘可能拍得啦，即係。太多集數，可能嗰個都 我唔知啊。咁我話咪 Fetis 兩集死咗條女開頭。 其實唔應該㗎，你就算 Child Play 初都係同嗰個細路仔㗎。 啊，唔係個女仔第三集死嘅，第二集冇出。 其實你 應該又跳咗一三集有，但係第三集先死咗 Fetis 嗰條女。 係睇呢啲作品好 好會將嗰個主角同嗰隻怪呢，你係一個宿敵咁樣去。 哦，要啊，係啊，正常要宿敵兩邊喺度不斷打咁先得㗎。 即係你 secure 佢返好似就係呢個 alien 嘅黑星咁㗎嘛。係。即係你想要集集唔同人可以㗎，咁有咩話唔得啫，我外傳又就係返人去打咁。咁而家好明顯呢個啊，普羅米修斯咪已經係咁做緊囉。咁好唔好睇呢？咁你普羅米修斯好似佢好似開另一條線咁，你咪可能覺得 OK 囉。但如果佢直情話你真係 alien 呢，其實爭啲嘅。 再又係講返又有少少問題啦。 係呀、啊。所以呢個其實頭先未提出啦，而家講開呢度可以講返囉。其實即係打啲咁嘅作品延伸嘅要小心嘅，即係唔係好似佢哋咁鍾意改啲人鍾意咁，唉我唔知道，其實唔係幾好嘅咁樣。不過當然唔係佢想嘅，咁話阿洛舒華新加都唔會再同你拍 Creator 啦，係咪？ 係按時唔知點解咁啊。 不過我又唔知喎，咁其實你開 Terminator 都開得，點解唔可以開 Creator？ 係按時點解唔開 Creator 揾翻佢做？ 唔係嗰時，依家係喎。 而家耐咗陣，我覺得唔知。 我都唔係㗎，咁如果你依家再講佢打，佢唔係死咗㗎嗰時。咁你 冇講 話佢係當年嗰、那個做返嗰個角色，咁佢先係初代即係對付呢啲嘢嘅人啦嘛。咁你突然間講返喂我成件事即刻返嚟啦。 唔知啦，佢啲人拍呢啲好似佢講到好似個主角係 Predator 嘛，咪成日話要重建 Predator 嘛，跟住都冇理到啲人嘅角色嘅。 主角係 Predator， 梗唔係啦。 唔係佢哋感覺上係囉，搞嗰班友。 第一你 Predator Alien 都唔係嚟佢係同一隻嚟嘅。 是啊， 你都唔同㗎嘛，都唔係同一隻嚟㗎嘛，點樣可以係主角啫。即係嗰隻嘢返嚟集集都死咗嘅，佢再返嚟係佢個種族返嚟啫。咁你個 keep 係 keep 返個人啊，應該係。係我唔 正常，如果呢啲係囉。咁但係如果你成日換人咪變咗係重複就重複咪好換囉。 當然我覺得可能佢係搵唔到所以要換啦，即係可能佢唔想嘅，咁我唔知道呢啲嘢啦，但係即係我唔理呢個問題先，即係你照計係要 keep 返最好睇㗎。 嗯， 咁當然因為史高雷瑞花本身係喺後來 A 人裏面佢都有份投資㗎嘛， 嗯， 咁唔同嘅成件事，即係佢自己都會想即係 keep 住呢樣嘢，呢個好緊要。咁其他演員好多時都係參與過一次，可能係關人啦，咁即係咁咯， 係 就咁啦。可能你再揾佢，可能佢都唔想拍，唔係唔想揾嘅，佢唔想拍嘅，點解都有機會嘅，咁 anyway 唔知點啦，即係話最好就 keep 翻咯，係咯。keep 翻個人喎，好緊要嘅呢樣嘢，即係個宿敵關係嘅其實。 嗯。 OK， 好啦，仲有冇？ 差唔多。 哇！真係口乾啊，講到係啦。 係過曬鐘，係。 過曬鐘兼口乾，仲有冇？冇啦。 冇啦。 冇咯。冇咁下禮拜咩做？星戰啦，係嘛？道一號啦。 係。 除咗呢個之外，有冇嘢嘅咧？仲？ 咪死亡筆記正式咯。 哦，死亡筆記下禮拜嘅都係。 係正式係下禮拜咯。 真係死硬喎！真係。 佢個口碑真係令佢死無葬身之地。 啊，鹦鹉嘴唔記得咗喎，算啦，定係下禮拜先再。 下禮拜要睇一睇囉。 其實首先我提過話劉克呢啲唔跟即係原本啦，係囉。咁啊黎海沙大家好期待啦，有人都過埋嚟啦，咁照計係咪好重氣嘅呢套戲就一啲都唔重氣嘅，好似都係即係好似唔係死埋嘅呢套。 我唔知佢話係啊， 我唔知係咪啊，我唔係穿橋啊，我唔知啊。 唔係即係早言之，都係一個夾硬出場嘅多餘人物啦，變咗係。 係真唔出都得嘅， 係啊。唔出都係冇用嘅，係啊，可以唔使要嘅。 咁啲筆記啊，最犀利啊，可以攞嚟同槍鬥、槍鬥近戰咁樣。係 啊。 咁即係好 多。咁多係啊，佢話咁多本其實冇意思㗎嘛，係嘛？ 係，其實都係兩個勢力啫嘛，咁啊六百本同六本一樣嘅啫。 唔係，其實係兩本或一本都養搣曬啲紙落去，可以不斷搣嘅喎啲紙，其實 係。 哦，係啊，原本都可以。 係個持有者問題，但係持有者又得兩邊陣營，咁使乜咁多本嘅？ 係啊，所以咪就係其實有少少呃大家入場嘅少少係呢套戲，咁啊都係眼高手低咁啦。 嗯。 咁啊，馬沙奇就話歸咎喺個編劇啦，就話唔係導演嘅問題啦，不過。 嗯， 我如果要根據上次 I'm Hero 嘅表現嘅，我都唔覺得導演係好好啫。 嗯 即 係 佢係 I'm Hero 啊，我 I'm Sorry 啊，我都好曳啊。 係咁係啦，咁戲之後咪再跟住個禮拜就係黐下膠條同埋太空潛航啫，即係正式先係星夢動物園先正式㗎喎，我講先。 哦，係咩？ 係早咗兩個禮拜㗎。 哦，咁樣嘅 ，OK。 優先嚟啊，嗰個。 跟住仲有阿 Steffi 嗰套咩失戀日啊？ 哇！嗰啲唔係科幻片啊，嗰啲。 係啊。 即系妖怪手表大电影二咯， 反而系个最美丽的安排嗰个科幻啲。 咩嚟嘅咧？ 咪 啊， 要 死神咯、 啊。 哦，啲死神会人 写信俾死神系爱嗰啲嘛？ 呢套先系《死亡笔记》其实。 系唔知啊？ 美丽新世界啊！ 系 的安排。 呢、這个就29号做啊，咁啊同 29咩？ 长。 我這 最美麗的安排要29號，我看到。 我這裡寫22喎，對有 一個人。我都是看22。不知道。 是那長城是29喎，是。 是。OK。 是。是啦。那應該下年那些不講住啦，都是這樣。 不講㗎啦，不得喎。 是啦，不講啦，是啦，之前都提過，沒有怎樣有新特別變啊，下年那些。 下年多啊，多科啊。 是多。 反而好像好一點啊，看落起碼都密返一點。唔好似今年咁大佬一個月一套，喂，即係唔係一個月一次，但係嗰次就係幾套。我 係啊，係啊，唔知一樣買齊喎，今年係點？ 真係大鑊啊！你玩正我哋啊，大佬。 係係兩個禮拜冇乜，但係跟住就轉頭一個禮拜出曬咯。 三個禮拜、四個禮拜都有啊。 係，跟住一個禮拜出曬啊嘛，全部要。 咁下年咧，似乎就真係比較分布得平均嘅，暫時睇。 嗯、 好似都 唔知啊，到時可能有移位，我真係驚 啦。係啦，即係陸續好似都一路有啲唔同嘅科幻片睇到咁。 哦，係係啊，有啲就算唔係名氣好大，都係科幻片啊。 有冇啲之前冇要提過要講下？ 冇提過， 又冇乜咯， 都 係嗰啲啊， 都係提過嗰啲啦。係 神劍阿七王有冇講過啊？呢、這個阿七王嘅新版 係嘛？ 好似冇。 三月23嘅呢度講，咁今次又奇幻好多。因為這個 LEGO 蝙蝠俠呢是2月9的，不過不是這個馬仔不是說這個出了很多產品嘛，是吧？ 哦，他 LEGO 那裡是他裡面登場那些直角或者什麼全部出曬喎，今次。 是啊。 是。即是企鵝啊，冷凍人啊，跟住小丑啊，毒藤女啊，迷妖啊，全部出曬。 嗯。 咁同埋今次即是蝙蝠俠他那些個 LEGO 的人呢，那個公仔都多啲特別嘢，就係條腰帶係真係條腰帶可以搭㗎喎。係。即係佢就裝條腰帶喺即係佢個身後條直腳嗰個位，咁佢係有個嘢裝落去㗎。 即係凹。 即係中間嗰個咁樣吸囉。 係中間位俾你攝咗落去，跟住佢就有條腰帶咁樣搭咗出去。 咪你話佢話 Boost Wing 仲搞嘢嘛。 係呀，個頭帶個身裝嗰時候，跟住佢個煲胎係真係有條煲胎搭出去。 即係又係有個配件咁樣。 係有配件，佢變咗多啲係，即係變咗係立體嘅，而家本身出到。系啊，就冇以前咁，就系印上去就算咯。 系咯， 系迟啲出去变咗 SHF 嚟噶。 唔知系越整越多分神啊嘛。 唔系等身嘅，就系迟啲唔系 LEGO 身型。 系啲关节多 嘅 LEGO 都有出过呢啲等身咁嘅样啊，不过唔靓嘅。 系咩？ 哦，嗰啲唔系咩？嗰啲系其实用 LEGO 件特制，好似机械人咁样装啊，佢升建出好多嘅。 哦。 即系佢嗰个打起打就成个机械人咁。 哦，有啲咁嘅嘢嘅。 有，佢其實我覺得係嗰、那個前傳入面嗰個四手嗰、那個，我唔記得叫咩名嗰、那個，我那個係出得即係我個機械人出得幾靚嘅，其實係四把光劍嗰個出得幾靚，即係佢人嗰啲係除咗奧比溫著一件盔甲嗰個幾好之外，其餘全都好樣衰喎。 我話嗰咩 General 咩 Glyph 定咩嗰個啊， 係嘛？係我因為佢本身係機械人啊嘛，咁佢做翻嚟咁嘅機械人樣，我覺得 OK 嘅啲嘢。 OK。 系啊，佢连前传呢度嗰啲都有出呢啲系列嘅，佢而家。 好啦，咁下个礼拜讲星战。 即系而家连星战呢个外传都有咯，系啊，即系前传同外传佢全部出晒、 嗯。好，下个礼拜 ，OK， 呢个合道一号 ，OK， 好啦，冇啦，冇啦， 差唔多 啦。OK， 好啦，咁啊讲 email 出晒，咁亦都明谢翻提供咁多资料俾我哋嘅听众们，多谢大家。好啦，咁我讲 email 出晒 tatsuku.sf@yahoo.com.hk。咁如果大家咩報料或者咩講漏講錯，歡迎大家寫信俾佢，等緊回信嘅，以為我哋係咪講漏咗一樣嘢？阿新年唔係去咗個咩遊戲機咩？ 哦，係喎。 啲展嘅咩？使唔使補翻兩句啊？ 補翻兩句啦，就係、是、呢、這個 講嘅啱啱，其實今日仲有嘅， 係啊。係啦，係啦，不過依家即係可能聽到嘅都太遲啦。 嗯，快啲啊！快啲！ 就叫香港復古遊戲博覽啊，咁喺理大搞嘅一個活動嚟啦。咁佢就展覽有好多嗰啲舊嘅遊戲機，最舊係1970几年嘅嗰啲得個扭掣嗰啲咧，嗰啲遊戲機都有展出嚟。 哦，都有。哦， 係啊。 OK。 咁佢亦都有好多機俾大家試玩嘅，咁當然嗰啲太舊嗰啲就古董唔會拎出嚟啦。咁啊，最舊都應該係紅白機啊，或者係灰機 都有啊， 係好似都有。 嗯， 係好。咁大家如果啊，佢應該會繼續搞落去嘅，我覺得。咁啊，下年大家再留意一下啦。 係。OK， 好，其實都貼咗啲相上群組嘅， 係。係啊，係啊，影咗好多相。 咁同埋都好嘅，我以為翠德嗰啲人都七老八十㗎啦，原來都仲有一啲學生去。 都有啲嘢。 都有啲，我以為睇初鳳鳴㗎，大佬老到要。 全部老嘢嚟嘅。 咁舊嘅機。OK， 好，就係咁係咪？ 係。 好啦，好啦，好。好啦，咁我哋轉個頭啊，會擺上都係 AutoCats.com 就用 SciFi 411，咁另外仲有 SciFiBackup.thisisTab.com、SciFi411Backup.wordpress.com 就有啲 AllTheWaySciFi.wordpress.com 嘅。咁頭先嗰啲 update 咗之後咧，就會喺呢個 CatSquare.com 就用 Podcast， 誒唔係呢個，唔緊啊 ，CatSquare.com 咧揾到我哋嘅，係啦。好啦，咁另外香港網台 App 啊。就會星期一咧，應該就會 under 呢個 record 先啊，會見到我哋噶啦。好，咁大家亦都記得嚟我哋呢個嘅專業啊，新嘅專業就係呢個 facebook.com 社同 sci-fi all the way 嘅，咁嚟俾下 like 啦，係咯 ，share 下啦 ，OK。咁另外大家記得加入你嘅 facebook 聽眾群組，就係、是、facebook.com 社同 groups 社同339261276632嘅，339261276632嘅。咁同埋呢大家呢記得將我哋嘅遲下會做返個 YouTube 版啦，咁每一集咁亦都大家記得 share 出去係喇。好啦，咁我哋網上播放時間逢星期一由 Record 先，咁另外 OpenSkyRadio.com 美國時間逢星期一有地後期製作版。好啦，同大家講聲好，拜拜 拜拜。